各位亦有晚安，晚安啊！欢迎收听夜间热线，今日系2018年5月26号，时间嚟到晚上嘅11:10啊！今晚除咗小弟神驱之外咧，就兴旺陈响树。 迟咗10分钟开始喎， 系唔紧要嘅，啲益友会等埋我哋嘅。继续喺度同大家是其是非其非，嗱，电话号码81912047，81912047，有130条线系等紧大家电话，依家就可以打电话嚟噶啦，我哋会咧顺序收听嘅。咁今晚除咗我哋两位之外咧，就亦都会有两位益友咧，我哋系会打出去咧，系会访问下佢哋，系咪？关于啲地区工作嘅嘢，系咪？ 嘉宾。 吓、啊，系啦，神秘嘉宾嚟嘅， 大哥讲话你要听咁， 咁我哋就会即系都访谈下佢哋啦，或者地区工作有咩辛酸嘢啊，同埋俾啲有啲俾狗咬咁，我哋即系问下佢啦，系咪？都会即系一一向大家道出啊，即系一个嘅地区工作者嘅一啲嘅新村市系嘛，咁好啦，我哋先嚟一节嘅天气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4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数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啊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咧正在生效嘅。喂，嗱，话说咧，即系讲我哋啲今日即系正式开始之前咧，喂，咁我咧真系好困扰，因为收到咧都十几位益友咧，即系寻晚开始 PM 我咧，就问你系咪同阿 Jojo Wu 咧又去咗睇呢个汪洋德嗰、那个咩《Comic Chill》。 佢有首歌喺戇鳩啊，啲音又唔啱咁啊，苏宁教会教佢唱 嘅。唉，屌你有冇去先？你即系表白下啦，同啲益友。 梗系冇啦，你哋当我钱多一滞咩？ 啊，唔系即系 喂，你听呢个汪洋德做节目都知佢江郎才尽咗好耐啦。 咪之后江郎才尽啦，大佬，咁你听我哋仲好笑啦，咁你听 comedy 超， 你分分钟上网睇翻男亲女爱好笑好多， 咪好笑好多 Miss 猫系咪？ 喺爱回家都好睇过佢啊！ 喂，讲开阿 Miss 猫嗰个又讲，喂，阿彩元叔都系喺嗰度有份参演啦，做嗰个杂志社个老总啊，记唔记得啊？点记 啊老总 系做老总嘛？嗰即系嗰本杂志咧就差唔多执笠嘅，就阿邓建宏啊嗰啲就去鬼咗嗰度做 梁鹏杂志 啊梁鹏杂志，唉咁你记得呢啲咪 TVB 嘅忠实 fans 咯 ，TVB 忠实 fans 啊王阳， 同阿汪洋德同阿陈秀慧一样咯屌， 但系我本人杯葛 TVB 啊嘛，呢条契弟有。 唔系你睇又冇问题啊，我睇都冇问题啊，我哋冇话带头杯葛 TVB 嘛，大佬点会杯葛佢啫？我成日都要睇马，黐线啊！因为我自己做唔到嘅嘢咧，我就唔会监生咧监人奶后逼人做嘅。佢唔系啊嘛， 佢 哋自己 屌人做完之后自己做， 佢屌完人做之后佢自己做翻晒嘛。嗰阵时法国佬咪俾佢屌，你记唔记得啊？几惨啊！法国佬啊，睇 TVB 俾佢屌啊！唔 share 得噶，苹果报同埋 苹果报啊！ 屌你同 TVB 唔 share 传媒啊？唔系传媒系香港01啦，嗰阵时端传媒啊 ，share 得身都屌啊！ 佢而家喂咁佢自己又睇，大佬即系有冇说服力咧？呢啲咁嘅人做一个所谓精神领袖啊，响呢一个 讲开呢啲嘢，最大一单嘢系咩啊嘛？咩呢个咩30年浪揭嗰单嘢？呢个佢一日唔卖楼，一日讲嘢都唔使信噶啦。 唔系你即系咧嗱，首先咧即系讲我哋今日正式嘅嘢之前，我哋又讲啊，你好耐冇做节目， 因为你上星期冇做嘛。 诶、哎，你即系搭咗马航呢排失联。喂，即系呢一个咧，阿水晶佬佬咧，你点首歌俾佢听啦，就郑秀文嘅《落错车》啦。同埋咧，佢可以即系计呢一张五常嘅卖吉者，然之后咧写翻回忆录叫卖楼者，然就系俾阿陈云根啊老点咗啊，大佬 系唔好成日笑卖吉者然啦，卖吉者然好睇啊， 卖吉者然佢都卖楼者然，佢就卖咗先知俾人揾笨柒嘛，喂， 卖都卖咗都唔知， 唔系你睇阵时睇见佢，喂，我见到佢有阵时。即系，比如上个礼拜啊，天琪咪即系俾人判咗，即系话有罪嘅。跟住好啦， 佢又即系急不及待，即系 cap 人哋嘅图咧，又喺度闹人。即系我会对于佢咧系即系同情啊，真系会有一种同情嘅心态去睇咯。呢件事系 搞识洗咗脑啊！ 因为佢已经屌你乜，佢 short 捻咗噶啦，佢屌你，喂你谂下，喂大拿男嘅二百几万啊，屌你佢真系。 你话即系你话跟个财，即系嗰啲港股佬，佢买咗你跟住买，咁佢蚀你蚀，算啦，佢冇蚀你蚀咯。 喂，依家边个都未卖啦？喂，同埋阿陈秀慧都用层楼去投票啦，佢自己就同阿汪洋德嗰本嗰座人保大厦做咩唔卖啊？ 保大厦十楼 B 三， 唔系你唔好讲佢嗰个乜嘢，虽然宪报有单系，但系即系 几多熟嘅。 你真系唔知佢嚟做乜？你真系想咩？系去拜年啊？ 佢嗰度即系成日经过啊。 咪即系佢咧？你首先你热狗嗰班友系嘛？李白永做基本法啦，唔好计郁文啊，郁文只系俾人拉落水嘅啫吓，唔好成日赖佢有讲啊，佢冇讲。咁你其他个四件嗱，我唔知啊，松泰嗰个系自治物业啊定咩啦？咁我唔捻知就唔讲啦吓。 大围啊嘛。 但系你汪洋同埋呢一个。陈云根是自治物业嚟噶 嘛？ 屌你两条友讲最多，自己都唔捻买，又话承做唔到三十年按揭，成捻日都有啊！依家屌你老母，嗰阵时恐吓人。 阿陈秀得闲又拉翻出嚟讲喎。 唔系你即系首先你好捻无耻啦！呢个八婆大佬仲贴人哋咩售楼书出嚟咧，就去到几时几时到期？喂，一大把楼啊，又已经过咗二零四七啦，嗰啲新楼已经系。但系同埋你，如果你系真系好捻相信二零四七系乜到期嗰啲楼，到时会收一嚿好捻大嚿嘅钱，你而家做咩仲唔卖楼咧？照计会跌噶嘛？ 即系佢而家层楼嘅价值得翻啲廿几年嘅价值嘅啫嘛。 喂，你住多一日，你就少一日噶咯。你个拥有权就咁，你仲唔买？ 你卖咗佢租翻原本个单位，分钟平过添。 租梗系租啦。喂，你临咩几年不停咁唔交租得啦？如果你咁，喂，如果照计二零四七年共产党会收翻你嗰个产权，或者逼你。攞好一大嚿钱出嚟先可以赎翻层楼嘅，喂，咁你唔交租得啦？谂咩几年系咪可以做租霸？屌你老母！喂，只要佢同你嘅诉讼系贵捻过嗰嚿钱攞得翻嘅，佢就唔捻要噶啦，你明唔明啊？如果佢真系对于呢样嘢深信不疑，梗系租啦。点解仲喺度嚟唔卖啫？揸住层楼，屌你老母！你搵嚟讲，你人都即系有嗰个咩啊？李婉文就送佢信到佢十足十咯，咪赖赖 佢请咩东涌区头 咩区头啊？ 即系佢名我咪系噶嘛？咩区头啊？周围都有啊！ 咪呢啲咁样嘅即系职位做唔早罢啦！而家咁，屌你二百几万大拿拿真系，喂又升啊，日日升啊，咁你点啊？ 乜日日讲啊？佢惊我惊佢斩鸠。 唉，呢啲咁嘅人真系你话几咁可怜啦、啊！我搞个天奇嗰日系嘛喺响即系法院嗰度，俾人话判咗系有罪，佢急不及待喺度嚟 cap 人哋啲图嚟闹，喂唔好咁样啦，大佬唔关佢事，喂冤有头债有主，边个老点你卖楼个你咪揾翻佢咯，我谂阿天奇冇叫过你卖楼系嘛，屌你唔关佢事啊嘛。 同埋陈文根有好多网友，陈文成日都乱噏噶啦。 唔系佢乱噏咧，佢又第一，佢好中意咧，逢亲一件事，如果两个结果咧，佢就会喺两个时间咧就讲晒两个结果，然之后咧就会即系 抛个出嚟， 系啦，引用翻正确嗰个出嚟，或者 咁我买十场波，十场都中啦，买晒主客和。 佢咪系咁咯，佢唔需要买主客和，先可以买洋球就唔好意思，得主同客嘅。跟住咧。佢就会点呢？或者如果咧，佢有阵时净系买一边，又买错咗，就话老师玩交咯。唉，佢哋已经即系我哋对于佢嗰啲咁嘅 practice 已经系即系基本上，唉，你呢度玩咗咁多年咧，咁啫嘛，错咗就话玩交系咪？啊，啱嗰啲就老师又中咁啊，即系你嚟嚟去去都系咁嘅啫嘛，冇第二招噶啦，系咪？唉，咁啊。即系今个礼拜我哋就好多嘢讲嘅，系嘛？即系其实咧，原来下个礼拜咧，六月二号就啱啱好系我哋嘅即系嗰阵时咪打响呢个反热嘅即系号角嘅，记唔记得啊？上年 第一枪， 系啦，第一枪六月二号，唔系第一枪，第一枪系由，唉，唔好我哋讲翻正经，第一枪系由阿汪俊搞。不过佢打响嗰枪冇人和应啫，跟住唔系啊，不过我哋即系是其是非其非。 讲大阿汪俊杰搞， 系啦 ，Kevin 搞嘅，唉，你啲功劳少，你唔关我事，大佬。嗱，我退联都系效法你嘅啫，屌咪一阵嬲鸠我，你明唔明啊？对唔住，真系 佢话佢同阿秀姑系咁样网上 Facebook 唔知做乜鬼啊，好烦啊！因为两个小学生嗌交啊， 唔系我真系唔想咁想缠绕啊！唉，你打响个第一枪，我着咗第二三枪到啦，唉，是但啦，总之唔系第一枪， 唉，响应啊咗， 系我响应佢啫，推联我都系响应佢嘅啫，啊。因为佢搞先噶嘛，嗱唔系抽水噶吓，呢啲讲真噶，屌！ 赞佢在前呢个十月已经成日同阿秀姑又嗌交噶啦。 系啦，嗰阵时佢成日已经闹阿云伯啊，点样啊，黐线啊嗰啲，不过冇人理佢啫嘛。系 即系 C K 都成日闹，冇人理咗。 喂，咁你唔好咁讲啦。嗱，呢个唔关我事啊，听望诊讲。 真系叫 C K 啫，俊杰， 屌你又唔系我叔，喂唔好讲啊，大佬一阵间又拉埋 C K 同佢比较，唉好嬲啦，唉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唔关我事啊。死啦！啱啱讲到边？ 唔系啱未开始， 唔系啱啱讲话差唔多一周年，啱啱讲到差唔多一周年，就上年六四，本身咧就谂住讲六四， 佢都谂听你讲六四， 边个听我讲六四啊？ 二九啊， 二九，唔系喺六月四号之前咧，有一集咧就无论地头搞咩万千星辉贺台庆。就嗰集开始咧，我哋又喺度旁敲侧击咧。其实我哋就揾紧料，嗰集系二，即系嗰集系真系最好听的，我觉得系2017年。 你讲开啊，唱歌 就6月2号咧，就喺度唱咸歌啊，广东啊，又即系旁敲侧击喺度，即系吹下热狗啊，即系不点名串下佢啊，咁啊好过瘾。嗰阵时冇开名嘅，啊隔咗两日揾到料啦，就开始开名啦。咁啊，即系话咁快咧，就即系一周年啦，系咪吓？ 之后就阿松泰嗰个录音啦， 系啦，跟住就有 系咁俾啲艺人引用。 嗱，跟住咧就有一个即系好特别嘅益友，咁当然我哋系会保密啦，将所有嘅消息来源系咪？呢个即系我哋系会好守信用呢样嘢系。如果唔系，以后冇人报料俾你嘅，即系好啦。咁即系有一个即系好好益友，咁啊俾咗嗰个录音我哋。咁我哋就已经爆晒佢啲贱嘢出嚟啦，跟住就有阿法国佬嘅见证啦，跟住亦都有好多嘅前热狗啊，前青山派嘅见证啦，记唔记得啊？打电话上嚟咪做过好多见证嘅， 系 即系话佢哋唔知 咩咩汤鸡杀鸭啊， 汤鸡杀鸭啊，去送皇台玩 cosplay 啊。 唉，之后可以方便啲啊，又送皇台站。 啊，又送皇台站，可以喺个古井嗰度一齐玩啊！ 喺站入边玩。 喂，站里边你知唔知有古井可以喺度作法啊？ 掘到嗰啲咩嘛？嗰阵时 系掘到个古井，两个古井 遗址啊嘛，好似 系 J 一 J 二吓，咁咧就。即系咁就即系一年啦，即系对中间都好多点点滴滴啦，就好多谢各位益友咧，即系持续嘅支持啊，系咪吓？咁跟住咧就我哋都除咗热狗之后都攞咗好多嘢嘅，中间系咪有啲有手痛嗰啲我哋有讲啦，有啲小症棍啊、大小症棍啊，咁我哋都有讲，即系咁啊已经系一年啦吓，咁啊即系讲下呢啲 旧年六月七月。嗰段时间咧，而家你打到乱晒噶嘛？ 咪梗乱晒，因为你咁样系你发动突袭啊嘛，佢都冇预计，因为佢即系当我死捻咗噶啦嘛，嗰阵时已经 系咪又唔开啊？喺度贴咩游山玩水咁 啊？吓又游山玩水，又去旅行啊，又贴嗰啲咁嘅图啊，因为佢觉得我意兴阑珊、意兴西山啊嘛，唔做啦嘛，谂住吓，咁啊系咁噶啦吓，即系。咁有啲人扮癫啊，即系保命啊嘛，系嘛？我陈文根话斋， 你当自己猪弟 啊？唔系佢话陈文根成日话自己扮癫保命噶啦， 系 咁即系冇隔佢等佢个防备跌咗啦，系嘛？咁你咪喐咯，系嘛？你又炒到料啦，咪喐咯，系、哎、冇所谓嘅。咁啊，依家就即系佢啱搞完嗰个咩 competition，competition。喂，我觉得啊，如果真系要听佢嗰、那个。咩栋笃笑啊？不如睇下《首孤》嗰本书好过啦。 我的美丽哀愁。 啊，话说咧，我就 scan 咗一啲啊，咁啊，即系呢个《我的美丽与哀愁》出嚟咧，咁谂住今晚稍后时间咧，可以同大家咧分享下嘅吓、啊，即系佢嗰啲嘅即系书籍咧，嗰阵时啊，俾阿彭大道啊、彭浩翔啊，就捧到佢好犀利噶嘛。因为嗰次佢签咗呢一个秀姑做佢噶旗下嘅大作家嘛。你喺咪度啊？青黄仔 大作家，我有俾反应你啊嘛。 咪攞诺贝尔奖可以。啊！咁呢个我哋即系睇下，即系点？因为我 PDF 咧又唔系 save 咗喺嗰个，一喺个 email 嗰度要抄翻出嚟吓，因间先讲咁。咁啊，话说咧吓，呢一即系讲下咧呢一个嘅，系唔好意思，就系好多遗弃，唔系好多遗弃啊，系。因为咧话说咧，热狗咧就即系依家做好多嘅地區工作啊，差唔多咧，因為2019年咧就選舉啦，就是、區議會選舉。咁我哋咧就可以即系講下熱狗嗰啲嘅即系地區啊， 熱狗特色嘅地區工作 係有佢熱狗特色嘅地區工作，即系咧要即系提醒翻大家，即系千祈唔好投，同埋要投佢對家，為咗你個區好，一定要投佢對家嘅嚇。啊因为点解咧？即系讲俾大家听就知啊！嗱，佢咧就初头啊，就有十几个嘅即系社区主任噶，系咪？ 即系威系细噶嘛？ 咁、 嗯、 其中有一 个业为首啊， 其中有一个咧就已经过翻去，即系改邪归正噶啦。佢已经系去咗即系MyRadio 嗰度做即系工作噶啦。咁、那个唔好讲啦，我哋系咪？即系嗰个我都识佢边个嚟嘅，我都见过佢嘅。咁、那个好人嚟嘅，其实系。吓，因为佢已经改邪归正啦，佢嗰阵时即系佢都唔系有心 暗投明， 系弃暗投明，因为佢都系咪一样？ 佢个讲到好邪咁， 咁热狗系邪啊？咁啊，有咩问题啊？吓， 中伏啫嘛， 中伏因为改邪咯，即系唔系佢个人邪啊嘛，佢入错咗个邪嘅组织啫嘛，啊，咁就嗰个系唔好讲啦，系咪？吓。因为平时有啲人成日以为我中意闹人，喂，其实我唔系中意闹人嘅，我哋成日是其是啊，你听唔到啫嘛，你拣嚟听有啲有 啱先赞阿王俊杰， 唔系，唔好又讲佢， 称赞佢啊， 唉，得，冇啦，唔好讲咁样，唔好讲个清字，一阵又话以为你又话你捞乱咗清正嗰、那个，屌真系， 又夹硬嚟喎。 唔系啊，我对于你啲文字啊、语言啊嗰啲好敏感噶嘛。好啦，讲翻呢一个，即系我哋是其是嗰啲，有啲人听唔到啫，系咪？有时听到我哋非其非吓，咁、啊、非其非嘅时候，我哋梗系要顾之言啦，要即系出力啲啦，系咪吓？咁、啊、你比如话热狗呢咁嘅社区主任，嗱、啊、开头有好多只嘅，系咪？咁唔计嗰个即系弃暗投明咧，就即系都仲有十只嘅 ，OK。咁但係已经有好多个失咗踪啦。头先你点提嗰个啦，筲箕湾东区阿公岩嗰个李王敬业依家就已经唔见咗啦，已经冇做到地区工作好耐啦。 清算始早啊。 吓、啊、呢、這个呢有佢有几个嘅 identity 嘅。嗱第一佢清算嘅始早啦。第二就是关爱助烈人啦，同埋仇幼联兼且系仇老联啦，系咪？佢又仇老。 老又唔得，幼又唔得。 唔系佢又仇老。因为佢又话要即系喺关爱座咧， 抢捻晒呢位。 唔系呢啲系有，诶呢有根据嘅大佬，咪我吹出嚟噶，俾大家睇下啦啊！一路讲一路睇啊。咁陈道王敬业咧，就喺筲箕湾个树咧，即系阿公岩吓，佢又水上人。OK， 嗱佢嗱 Happy Hunting， 你见到啦 ，Do Chan。OK， 嗱呢个佢嚟噶。 优先座，即系关爱座啦。啊 ，OK， 好啦，睇完啦，因为佢样实在太靓仔， 样又衰，发又衰。 啊 ，OK， 嗱，冇冇呃大家嘅吓，咁、啊、好啦。跟住佢咪做地区工作嘅，落区又派嘢，跟住又唔知系咪顶唔顺啦。今年就更加之热咗，又更加之顶唔顺啦。因为今年热过上年， 天气转热咧，少咗好多落区啲人。 哇，大佬， 佢成日贴噶嘛， 咪你都唔忍心啊？卅几度叫嗰个肥仔落区，大佬，咁佢唔落区都算数啦，算唔捻到。咁佢又俾你耻笑啦吓，又话喺嗰个筲箕湾嗰个公厕出边搞居民大会，咁啊即系又即系依家所以就失咗踪啦，又唔佢有一期咧就专系笼络嗰啲阿婆啊阿伯啊，即系热狗嘅，其实个 common practice 都系咁嘅，就专系因为咧一般嘅市民咧都已经知道热血公民咧就臭过屎就人间垃圾嚟嘅，即系呢个就基本上系市民嗰个共识嚟噶啦，因为呢个唔系我讲嘅，亦都系报纸都有报道过嘅。啊、就是他们在收即是他记得他们在铜锣湾嘛，挡挡住个巴士冲出马路，咁跟住啲市民都大嗌他们是人间垃圾，吓、啊、呢、这个 是 市民讲， 咁系 讲 冇讲错佢啊嘛，几句之后佢有咩啊？个佢即系啲王敬业下下嘅嗰个咩 page 自烧机咧， 系 都诋毁啲货车司机啊嘛， 系啦，又诋毁啲货车司机啊，又话佢哋唔识字啊，又话佢哋即系嗰个 van 仔司机咧，就喺旺角嗰处就。即系唔小心撞到一缝墙，咁嗰缝墙咧就系 唔系黄贵，系湾仔嗰个警署，旧警署。 哦，湾仔警署 ，OK， 我记错咗，唔好意思。咁就嗰度咧系一个属于历史 级历史文物， 系历史文物。 佢话啲司机系唔识嘅， 咁但系 个 司机唔系知道佢系历史文物，然之后踩油冲过去噶嘛？吓、啊，咁呢个系 意外啊！ 啊意外咪意料之外，有冇听 Dodo 嘅广告？讲到好似个司机专登知道，哇！呢、這个文物啊，抌油咁样， 你搞唔搭八嘅，你咪 pay。 咁所以就嗰阵时俾人闹到删除咗嘅。咁但系好多臭事啦，已经系咪？经过我哋依家咁样系咪啊？脑震荡式之下都谂到咁多出嚟啦。好啦，因为呢个系我哋冇谂住详细讲。 冰霜明。 因为我哋冇谂住详细讲佢嘅，系咁啊，即系奶轻轻大过咁多啦， 即系念口往都大把啦， 念口往都大把啦。咁所以咧，佢就已经冇再做啦，屌啦，怕捻咗你哋啊，即系怕咗啲益友成日监察佢啊，耻笑佢，咁佢又唔做啦。但 系 佢哋， 我觉得佢系懒嘅啫。 咁即系热狗不嬲都懒噶啦，即系上梁不正下梁歪，你睇下呢一个 郑锦 满就知啦。向筲箕湾个树派嘅，你记唔记得筲箕湾有个梁老师啊，女性嚟嘅梁老师啊，记唔记得先？ 记得。 就嗰 阵 时 啊，懒惰啊嘛， 踢爆郑锦满派传单，懒惰，晏昼五点几先出现啊嘛，皇帝出巡咁样，跟住咧， 即系去打个卡就走， 打个卡就走，又喺度玩手机。嗱呢啲最不吓， 俾阿梁老师装到应啦，佢睇下你系咩料先啊嘛。 系啦， 即系佢唔系你叫佢帮我帮啊。 咁嗰阵时阿梁老师好惨嘅，因为好多热狗围攻佢，话佢抹黑啊，话佢无耻啊，话佢甚至乎咧帮佢唔落区说项添，就话诶、我做地区工作宣传唔一定要落区嘅，咁样即系唔屌你啦，唔落区唔知点样做地区工作， 网上屌票啊。 咁所以咧就上梁不正就下梁歪啦，咁呢个就系、是、阿、啊、王敬业就下梁歪啦 ，OK。咁啊，即系当然又懒惰啦，吓、啊、又天气热又唔去啦，跟住依家已经失咗踪，消失咗啦，冇做啦，冇做啦，好耐冇即系更新过啲消息啦。 佢仲要系唔出声咁样消失啊嘛，咁我当你系热血公民嘅社会责任啦。 吓、啊，即系你无声无息地，即系咧呢啲人啊，可以用咧四个字形容，就叫冇嚟搭煞，真系冇嚟搭煞。喂，你做有一句唔做一句啊，咁你啲街坊如果真系要求助，当然唔会揾热狗咯，举例啫吓。啊咁如果真係要求助揾唔到你，咁你即係嗰个街坊会点諗呢？係咪先？你唔單止係做臭咗你自己个朵，你个朵本身已经臭个屎㗎啦，咁唔紧要啦。你係做臭咗一啲想挑战该区原本嗰个议席嗰啲人啊。即係你俾人嘅感觉就係、是、哇你班友真係挑战当区嘅区议员，原来係做地区工作可以咁唔认真嘅。话走就走冇尾飞陀嘅。 即系人哋会咁谂嘅，啲街坊系咁，我不如揾翻原本个区议员去帮手啦，咁使乜揾你啫？因为想揾你嘅时候已经唔存在啦，吓呢个系一个好差嘅方法嚟噶，即系咁样做地区系吓，你唔单止影响你自己，影响将来嗰啲人嘅系会， 即系呢个好差嘅方法，热狗专用喎。 热狗呢啲就真系蝗虫式、焦土式。焦土式地区工作，即系佢做完之后，基本上嗰区咧就即系有咩养分都俾佢即系烧干晒，因为佢冇噶。喂，嗰啲人，喂，比如话佢成日笼络嗰啲阿婆啦，佢哋最兴噶啦，系咪？好啦，到你即系个到个阿婆认得你嘅时候，即系都已经好艰难啦，系咪？我当你有落区啦吓，当个阿婆认得，多数唔认得噶，屌你，佢哋咁少落区，我当认得啦吓。喂，突然间之间你走咗，嗱，而且唔系净系得阿公岩嗰个黄敬业个，唔系筲箕湾一个。嗱，佢老友平山南，即系洪水桥啦，阿钟雪怡都系喎，钟雪怡网名就系放油鸡，放油鸡，诶咩放油鸡啊，即系放油鸡啦吓，顺口啲因为 呢个又系用物业投票同陈文根对家票。 嗱，佢又咧声称咧有好多咧喺平山乡咧就有好多嘅物业吓、啊，就即系咧拎出去咧租俾人住咧，又自己唔需要翻工咧。都可以实施到佢嗰个生活嘅、啊、 大佬，你过咗2017年6月30日仲有物业，你都系背离陈文根噶啦。 哇，呢个讲好， 都放弃晒张物业先，换晒钱啦嘛。 嗱，就所以咧，全香港真正陈文根嘅信徒咧，就系得水晶老老一个，就话俾你听。喂。即系呢个钟雪怡自己又话有，喂佢嗰阵时仲喺度串人嘅，用一个咁嘅态度。嗱，你呢啲咁嘅态度就唔得啦，已经，因为你喺网络嗰度话俾人听你有好多物业收租。嗱，如果我哋普通一个市民咧就冇所谓嘅，但系你又落洪水桥，洪水桥嗰个公屋区嚟噶嘛，嗰度即系啱啱可以起咗新公屋啦。 串鸠佢先 吓， 即系阿钟雪怡系咪落区串鸠啲市民先？ 唔系，喂，你唔可以有一个咁嘅心态，就算你有一个咁嘅心态，你都唔应该表达出嚟啊嘛。啊、你表露无遗的时候呢，你就很难，其实是很难去跟公屋的即街坊去建立感情咯。大佬你这么看不起人是吗？你又只是七个物业很巴闭咩？是吗？同埋都是他自己吹的嘛、啊、即是实情有没有贴 过、他讲的这句都是背离陈文根的啦。 那都是背离的啦，因为你应该卖晒他的嘛，嗱声是吗？ 应该说自己我搬了七个物业卖晒了。 吓咁啊得啦！七个咪要埋身晒，我哋 即系你交屋都应该交到咁样啊！ 咁我哋会拎出嚟 call 出嚟耻笑， 我哋耻笑热狗可能屌样啊！ 吓咁嗱，你又即系已经钟雪怡又走咗咯，又冇做地区。 讲开钟雪怡，就要讲佢嗰咩杨家伦系嘛，嗰咩严某 系严某做咩咧？ 你叫咩钟雪怡讲过啊？对严某坐监冇感觉噶嘛？你而家应该屌鸠佢先啦，成日搬 出嚟。系佢有咁样讲过嘅喺 Facebook 嗰度吓。 系啊， 就用呢一个放油鸡个身份，放油鸡咧就以前即系用阿梁信彦上等人嗰个头像咧嚟到做佢嗰个 profile pic 嘅吓，即系就放油鸡啦。 成日用跟住。 咁啊，嗰阵时咧就成日闹个郁文啊，唱衰个郁文啊，唱衰买 radio 啊，咁啊就系成日用放油鸡嗰个嘅 Facebook 嘅。 因为仲要扮冇嘛、 啊，就扮自己唔系，扮自己唔系放油鸡啊！呢个咪八婆屌你，即系等于呢个林安畜生啫嘛！林安生，中大法律系学生林安生啊，喺网络咧就用另一个身份叫做法证，系嘛？你屌鸠我哋咪用林安生咯？你使乜用法证啫？真系卵人嚟嘅真系！你又要即系维持自己仅余嗰一个嘅所谓形象，你有閪形象咩？咁卵样衰又屌你咩？坐烂中大校巴嗰啲凳，屌你老母！告鸠我诽谤啊，笨柒！快啲告鸠我诽谤啊！屌你老母！快卵啲入禀法院啦、啊！屌你老母閪！我赌马关你卵事啊？喂，我嗰日闹潘顿闹得唔啱啊？关你卵事啊？啱唔啱啊？我监察佢有乜问题啊？又话我唔识赌马，你贴出嚟啊？你赢好多啊？屌你老尾，真系瞓觉啦，翻屋企学下长毛策话斋，卵样！依家仲去喂？依家2018年啦，仲要靠喺度选学生会上位啊？含得卵橡皮糖啦！屌你老母臭閪，学下阿之峰哥啦，绕过整个学生会个系统，绕过晒学联嘅系统，自己成立一个组织啊！ 你 学下梁天琦啦， 生你应该靠热狗上位嘛。 梁天琦都唔算学生会啦，自己搞一个动之期就搞个组织啦。 学下陈浩天啦，阿天搞个组织啦，自己搞个政党出嚟添啦，人哋已经识唔识选学生会啊？咩年代啊？仲要靠选学生会上位？仲要佢唔系选学生会嘅干事会喎，即系唔系选大庄，系选代表，我哋食屎啦你去！ 选个搞局嘅位咯、啊。 你就选嗰个代表会嗰个代表，然之后就借住呢个位嚟到去拖呢个干事会嘅后腿，屌你咁你废人嚟嘅呢个系废人嚟嘅，你系话俾你听，垃圾嚟嘅系，快捻啲入品到我肥胖啦，扑街，摆捻到明系话你啊点啊，你老母臭閪你真系，快啲告啊，屌你老母睇下你告我乜捻嘢，告啊，快啲告啊，屌你老尾真系呢啲咪肉酸怪嘛系。嗱，批评嗰人样衰，唔系肥胖嚟啊！话俾你听 ，fair comment 啊，咪批评嗰人样衰，唔系构成肥胖啊，系啊，拉好多人噶啦，屌你老尾，真系，亦都好客观，你老母臭閪真系。 如果呢个系一个肥胖，佢拉得嘅话，热狗拉晒都俾人 拉晒啦，系咪啊？ 即系好唔中意佢一样嘢，就系佢自己唔系靓啦，成日话样衰。 佢哋好中意平头品足嘅，话俾你听， 即系仲要成日怼自己死人相出嚟。 你老母净喺度选学生会啊，好巴闭咁。2018年啦，唔该，选学生会，再选代表会。你老尾真系悭啲啦，咁又上上位啊？你喺热狗内部上唔到位啦，法政使捻开几廿个分身咩？喂，我仇斯达使乜开几廿分身啫？我都系一个 Facebook 啫嘛，使乜使唔使开几廿个分身啊？你讲一样嘢出嚟，话俾你听啦，系同啲热狗讲埋，唔怕穿自己桥。你讲一样嘢出嚟，如果有道理嘅咧，你要说服或者系感召其他嘅唔同嘅人，唔系你啲分身啊，系唔同嘅人，系真人、啊、去同意你啊嘛，大佬，咁是一个正常嘅行为嘛。屌你老母就唔系，即系自己整个法证出嚟，搞啲分身啊，咩搞啲咩属国啊出嚟。有卵用咩？你嗰个建立于一个浮沙之上嘅，冇作用嘅，一打啊沉，一打啊散嘅，一定要稳扎嗰个根基啊！屌你老尾真系，不过都讲你嘥气啊！佢哋就中意玩呢啲，系咪啊？屌你咪九啊几个分身啊！又话我嗰啲咩南亚益友，你唔好喺嚟嚟唱衰我都唔紧要，你唔好即系噏呢啲废话啦！咩南亚益友啫？我哋嗰啲益友听紧我哋节目，佢都南亚人嚟噶，吓、啊？你噏乜撚嘢啫？成日我哋啲 follower 係南亞人，你屌你老母，你 click 入去睇下啦！唉，真係你自欺欺人喺度，咩南亞人啫？係咪先？咁好啦，跟住又講下佢第二個啦。鍾雪如講完咯，係咪啊？呢、這個八婆又唔見咗噶，興旺診 喺度喺度喺度。 唉，成日失聯嘅，你講完噶喎？呢、這個鍾雪如係嘛？ 我咩讲啊？ 即系佢，但系佢已经又冇落区噶啦。嗱，我最记得有一次，嗱，我补充埋呢样嘢先。我最记得有一次啊，吓，洪水桥，唔知嗰条系咪叫洪福村啊？ 系 搞个居民大会，咁啊，请咗啲立法会员，喺邀请啲立法会议员咧去出席嘅。朱希迪咧，即系已经话咩官星象咧，2023年嗰个独裁政权会削弱嗰个啊。屌你乜陈文根上身啊！佢 Facebook 你知唔知啊？佢官星啊，2023年咧嗰个星象 真身嘛，朱开的啊嘛， 朱开的啊，系有个 Facebook 啊，话2023年咧极权咧就会开始系消退啊吓。 乱嚟。 咁啊，朱海迪啦就有出席嘅，同埋呢一个民主党个叫咩 啦？定 民主党个叫尹兆坚啊，尹兆坚，尹兆坚啊，尹兆坚， 肥尹啊嘛叫做 啊，尹兆坚嗱呢啲咧即系迟啲讲下。粤语咧唔止粤语咧，就唔止即系六声九调嘅。就原来有啲人咧，嗱陈文根有讲过啲热狗又唔识噶啦，唉、哎，真系成日话自己捍卫粤语。屌你老母，佢最好似话黄杨达出个 post 话自己嗰啲全部都系粤语，就要撑你。你食屎啦！我够全部粤语啦，热狗快啲撑我啦！我哋有讲过其他语言咩？屌你老尾，真系嗱，讲翻呢个先。粤语咧，原来咧有啲人话有十声啊。咁我其实呢根据我嗰个嘅观察同埋我嗰个嘅搜查呢就其实更加只可以分为11声添不过呢个词先讲。咁、那个尹兆坚个坚同埋有岸伯蛇哥你都按勾嗰个勾呢就係、是、即係有啲人呢包括陈文根呢都认为呢一种声调系第十声嚟㗎。咁呢个词先讲啦。因为迟啲我哋真係研究粤语嗰阵先讲啦。因为佢将粤语嘅第一声呢就分咗做系 两个唔同嘅声调嘅，可以细分为下。咁但系都呢、這个理论都好 at hot 嘅，不啲迟啲先讲啦。诶，讲翻，因为我哋讲呢个 钟雪儿， 钟雪儿 咩咩咩居民大会嘛。 咁啊，居民大会咧又请咗郑松泰去出席嘅，连嗰个牌啊，即系嗰个摆喺嗰个。即是那个牌呢，名牌啊，都是写住立法会议员郑松泰啊，他不能去，他找钟雪儿去。 他不去也算了，就找钟雪儿去那是离谱嘛。 嗱、啊、你即是根本上不尊重当区的居民。同埋你现在这样呢，屌你想一走了之，你都很不负责任啦，已经是。啱唔啱啊？喂，你可以做做口，你又代表郑松泰出席，即是你代表你好撚有决心在那个区那里出选啦，是不是啊？哦，原来不是，他又不去做地区工作的啦。 我看到他上一个 post 是2月11号的，今年即几月失踪了， 即是不知道派什么东西嘛。那你照计你没有了，这样是一五月了，那你怎么做地区工作？地区工作都不是这样做啦，屌你老母，做一日不做一日，做一日就唞三个月啊，哇，屌你老母，真是发达了你，是吗？那些人说我们有做学术研究，这些都不是学术研究，不过很初步的一些的，即是愚见啦，系咪吓？即系我都见识浅陋啦，费事俾人屌啦，系咪？但系就即系有十一声咯，根据我嗰、那个即系观察同埋即系睇资料所得，呢啲热狗都冇捻睇啊！陈文根啲閪书啊，屌你老尾真系！陈文根啲閪书有讲过噶，睇下啦，翻去屌你咩死热狗！ 咩中文解读嗰啲啊？ 佢好似唔系中文解读嗰度写。anyway， 总之就系因为中文解读佢主要系讲嗰啲。即系咩共产中文啊？即系点样唔好写啲欧化中文？佢唔佢讲个第十声唔喺嗰度讲吓，咁同埋第十声咧系有两个说法嘅，所以我咪话十一声咯吓、啊。另外一种系关于入声嘅，不过嗰个唔好讲字啊呢度。即系讲翻呢一个，喂，话说咧，即系唔好讲呢啲地区主任之前嗱、啊，我想问你呢、這个我就本身啊，因为咧我见到有位益友咧 P.M. 问我。就会唔会讲咧？黄杨达嗰本《金钱诗》咧就涉嫌抄袭，咁咧，其实我都已经收到资料啦，系有些相关嘅资料，亦 冇睇过 吓、啊，你冇系啦。咁因为咧，我就未俾兴旺诊睇，我谂住留翻下个礼拜讲嘅，呢、這个系会讲嘅。 涉嫌抄袭啊！但系嗱，佢本《金钱诗》有冇抄又唔知啊。但系高达以抄嘢为物，即系咩啊？抄嘢为荣啊嘛。 吓、啊。唔系，到时我哋 话话要咩学习，即系话抄啊，抄都唔识抄，成日闹人。 嗱，到时我哋会贴翻晒出嚟噶。咁我哋都好感谢嗰个益友咧，佢系做咗一个非常之即系清晰吓、啊，即系将嗰啲嘅资料咧整理得梳理得非常之有条理嘅，系、啊、好有序嘅。咁啊 send 咗俾我哋吓，咁、啊、我哋就会喺下个礼拜嘅时候会讲嘅，关于金钱诗，金钱诗。咪要学下佢哋讲嘅第十声啊！屌你，金钱诗嘅 溪前诗， 溪前诗嘅佢溪前诗嘅呢一个屌你老尾嘅抄涉嫌抄袭啊！我哋下个礼拜讲啊，系啊，佢嗰本咪所谓咩金钱金融财经小说啊，我哋会下个礼拜讲下，因为我哋今日咧。准备讲嘅，你点解要讲热狗嘅？因为同一啱啱嚟紧嗰两个嘉宾咧系有关联嘅，要需要讲嘅。好啦， 即系讲晒嗰啲臭屎， 讲晒嗰啲臭屎出嚟，话俾大家听点解唔好投热血公民，因为佢哋屌你冇乜冇尾飞陀嘅，啊做事咧啊冇嚟搭霎嘅。好啦，跟住咧最近咪旺角行人专用区咪闹到沸沸扬扬嘅， 系 嗱沸沸扬扬唔系蜚语嚟噶，沸沸扬扬系成语嚟噶，屌你冇话我蜚语啊，有人唔知啊。拿埋匪语， 今日系系噶啦， 学埋陈云根啲衰嘢，烟火又，诶，烟火匪语，台湾都用烟火嘅，同埋烟花咧，大陆都有用嘅，唔好意思，大陆都有烟花厂嘅，啊，即系唔好唔识又喺度乱咁啦，呢个匪语，屌你老味真系，呢叫匪夷所思啊，系嘛，乱咁噏就唔系匪语，咁呢个咧，旺角南有个社区主任叫蔡耀济咁啊！嗰阵时咪喺旺角嗰啲后巷嗰度咧，就话人哋嗰啲工友啊，嗰啲咁嘅烂河咧，就摆到周围都系，又话帮人执翻咧，就话呢个系地区工作啦，记唔记得啊？ 系 蔡耀济啊，呢就系， 仲要唔系帮人执，系叫人帮人执， 系咯，叫人翻嚟执啫，屌你啫！ 咁话说旺角南咧，就正正系即系嗰一区啦，即系咁你都系旺角行人专用区嗰棵树啦，系咪？ 商人南街啊嘛，就系。 咁当区咧就有一个现任区议员咧做咗好耐嘅，就叫做阿仇振辉生，就曾任咧呢、這个油尖旺区嘅区议会主席嘅吓。咁啊，仇生咧就喺嗰度做咗好耐区议员噶啦。咁啊，蔡耀济咧就话想落区嗰度咧。啊、要挑战一下佢，咁但你点挑战人啊，大佬？你又同啲街坊又冇感情，喂！依家话取消行人专用区，你冇表态，喂！你嗰啲叶伟健话要赞成保留嘅、啊，你个陈荣新话要赞成保留嘅、啊，你嗰个中出杨子话要即系阴谋嚟嘅，呢、這个系陈云根表示附和、啊，你咩立场先？你冇赞成、啊，喂！当区嗰啲居民冚唪唥都举脚赞成。吓、啊，普世欢腾、啊，听到呢个消息之后， 蔡耀济2018年冇追个 post 喎，即系佢热血公民冇帮佢追个 post 喎。 咁系咪已经即系唔响树咧？ 即系又收皮， 又收皮咧？喂，你起码要表态啊，大佬咁大件事，你赞成定反对咧？定系赞成发牌咧？你赞成发牌就等阿同阿余德宝一齐俾人屌啦吓，准备近高攞油，屌你老母閪，呢啲咪撚人发牌啊！屌你咪当咗嗰度大笪地，不过呢个一阵先讲，又系要。咁你都要，你要蔡耀济要表态噶嘛？你当区做地区工作，关于呢个行人专用区到底系去系留？因为你系你嘅服务对象就唔系全香港嘅市民啊！嗱，呢个你就要搞翻清楚啦。你嗰度系服务当区嘅居民咧，就一定系以当区嘅居民利益作为优先嘅考虑，即系等于阿方国山阿山姐，佢响将军澳处啊呢、這个康城，佢服务嗰啲居民。咁佢咪好活跃地去反对呢个将军澳堆填区扩建啊，诸如此类嘅，做好多。咁呢个我都欣赏佢。咁因为佢系事实上系为紧当区嘅居民嘅利益为依归啊嘛，系咪先？当然你可以批评佢啦，你话啊呢啲人咧就即系度度都话唔可以起堆填区，咁摆边啊，咁呢啲厌恶性嘅地区设施啊，不嬲都系 留下， 即系不嬲都话唔好。即系喺我 back yard， 即系唔好喺我嗰个后栏嗰度起噶啦，不嬲都系咁啊！即系唔好喺我哋屋企后栏起啦，即系等于咩啊？骨灰庵都系唔好影响风水啊！唔好喺我哋嗰度附近起啦。呢个堆填区又唔好喺呢度附近起啦。仲有咩啊？仲有好多噶，即系啲即系 仲有行人专用区。 行人专用区就系其中一个啦，冇错啦。你行人专用区已经系神憎鬼厌啦，就等同系呢啲咁嘅化粪池啊，等同系。呢啲咁样嘅堆填区啊，等同系焚化炉啊，啊或者等同系呢个火葬场一样咁捻厌恶性噶啦。你咁嘅时候，你一定要，如果你仲系旺角南嗰个社区主任，你梗系要企出嚟捍卫居民利益啦，啱唔啱啊？你唔捻系，屌你乜你都唔知道去捻咗边，依家系你唔知道去边。咁如果我系当区居民，我梗继续投阿仇振辉一票啦，我点投你啊，大佬？啱唔啱啊？你咁样做地区工作啊？咪你系以当区嘅居民利益做，因为嗱呢啲基本上热狗亦都冇考虑噶。我唔知呢啲叶正淳啊、陈永新啊咩呢啲发表言论嘅时候，你有冇考虑过当区居民嘅利益啊？同埋你当区有个社区主任叫做蔡耀济嘅，即系你倒佢米啦，自己下届唔好选啦咁样。你2019年你点喺旺角南立足啊，大佬？屌你班友！又喺度嚟赞成呢度咧，可以继续做大笪地，你傻捻咗啊！呢度呢个唔系大笪地，大笪地叫咩咧？大笪地即系有喺西环嗰一大笪嘅空地，就叫为咗大笪地啦。嗰度附近冇民居嘅，海边任你唱都得，唱俾嗰啲水母听，唱俾嗰啲咁嘅鲫鱼听，就唔系响一个咁嘅民居吓，喺咁捻密集式嘅商住楼宇区域嗰处咧，就搞呢啲咁样嘅所谓街头卖艺表演。你都唔肯讲呢啲嘢，你蔡耀济都唔知去边，咁点选呢？系咪？好啦，咁又下一个咯。嗱，有个咧就怀疑啊，俾人清算出党嘅叫山景嗱，屯门啦，山景嘅黄学海就失踪，失一踪、啊。 清算出党啊？ 就唔知系清算咗啊，定系去咗边处？咁就变咗系阿刘伟琪嗰个肥佬去继任、啊，继位、啊、变咗系。 好丑样个肥， 好丑样嘅呢个嗱，又可以告我哋肥胖啊！屌你老母，真系你咁多 钱啊！呢、這个 就系话你丑样都得， 丑样佢本身丑样， 丢你老尾真系丑样唔构成拉布嘅，唔好意思、啊，同埋话你肥都唔系，因为你真系肥，系咪啊？清下宿便先啦，通下先啦，屌你老尾真系，好啦。喂大佬，你嗰啲屎啊，啲宿便啊 ，constant 调咗你整个人嘅体重噶，分分钟系5%-10%啊！屌你老母，真系，我唔好讲你核突嘢字，讲翻呢个刘伟琪先。咁你黄鹤海又失踪，就弃甲为兵啦。你又唔交代，你啊即系点解唔做？你冇交代喎， 即系无啦啦转人得噶啦， 无啦啦转人系唔得噶，大佬，因为你嗰、那个你同街坊建立感情，即系等于有啲人话啫嘛 ，TVB 新闻都播过啦。喂，你话去睇睇呢一个陈奕迅演唱会，突然之间俾林峰去睇嘅，咁你都唔捻得啦，啱唔啱啊？咁嗰个街坊嘅感情系陈奕迅建立噶嘛？你点会换个林峰俾佢啫？ 你林峰换陈奕迅都唔得啦， 都唔得噶，系啊，都唔得，你调翻转都唔得。咁好啦，你无啦换咗人，你话佢比如话生癌、急病或者佢 都要讲噶， 都要讲噶，意兴阑珊都要讲噶。是吗？不是说咒你，你都要讲你的原因，或者你已经没兴趣做了，要转职了，转行了，那你就讲咯，很坦白而已嘛，是不是？你又没出现过，跟着无论端端转了一个这样的核突佬叫做刘伟琪出来，而且还要跟人家争，因为这个区本身已经有人了。我告诉大家，山景由黄鹤海和刘伟琪突然间 swap 了个人，中间有一段时间咧系空缺咗嘅，咁嗰段时间已经系有人落咗区噶啦 ，OK， 而且做咗地区工系不短嘅一段时间，咁你即系喂你嗱好啦，你喺嗰区唔插旗，突然之间嗰条友冇咗，喂咁系咪视作放弃论啊？你唔做啦嘛？喂你唔做 咗一个星期就永久系你噶。 喂如果是这样就扑街啊，哇你做一日就是代表那区是你的，你估打三角字咩光荣啊，不是的嘛，啱不啱啊，同埋啊你玩三角字光荣啊，你那度啊你那度啊占了个城啊，你不摆武将下去啊都是被人家一打就已经是占领了啦。咁已经有人在那度做了地区工作一段时间不短的日子。佢先至派翻呢个刘伟琪咧，再去做同人撞区啊！呢、這个就系咧山景。咁啊，仲有一个就尚德嘅黄文斌又唔见咗啦，尚德村嗰个又唔见咗啦。嗰阵时话睇到，哇！尚德村记唔记得啊？吓、啊、就诶，好、哎、多人投本土派喎，定系投俾梁天琪嘅嗰度？屌你老母，关你卵事咩？冚家铲，关你卵事咩？投俾梁天琪咪投俾你啊，大佬！投俾陈文根咩？咁又话，诶，嗰度多本土派，我哋去尚德嗰度做下又系，收尾黄文斌咧，原来有啲益友提供翻咧，话佢转咗职，就去呢一个星巴克树咧就吓， 做 Starbucks 啊嘛， 就去嗱你又知嘅，就点知俾郑锦满咧又去黐嘢又， 又悭饭餐咯。 即系郑锦满咧，真系好犀利啊！即系总之佢有饭食咧，有粉岭都去啊！你知唔知啊？喂，佢话系喂，佢一时又话喺葵涌广场嗰度火烛跟进，一时喺将军澳，喂人哋去粉岭中心嗰度食星巴克，即系做经理，你都唔放过人哋走去食翻餐。 佢最贱嘅就咩？ 啊！最贱系咩啊？ 即系嗰阵时葵涌咪火烛嘅一个葵涌广场。 系啊系啊系啊！ 之后俾你哋系咁笑话佢去抽水啊！之前有笑民建联啊柯创盛去抽水啊嘛。 系啊系啊！ 自己去抽水都算啦。 系。 咁人哋火烛已经好伤心啦，烧晒啲货，佢喺度讲出个 post 话自己啊着咗对白色鞋，污糟晒咁样。 哦，即系佢有咁讲过嘅。 佢唔知嗰时着咗对白色新鞋咁样话，整污水整湿晒啊嘛。 哦。 咁都得个， 系咁嘅几无耻啊！ 喂，大佬啊，即系人哋啲货伤湿，即系烧晒或者淋湿晒都好伤心噶啦，你系咪抽水先？ 吓、啊，咁 笑人啦咁样。 唔系呢啲友系咁噶啦，自己做就得，人哋做唔得。喂，民建联话柯创盛即系喺嗰个德福隔篱嗰座工业嗰座嘢火烛，佢哋话即系人哋去视察就抽水嘛。 啊，柯创盛去影张相，我抽水嘛，俾佢闹。 咁如果人哋嗰个抽水，咁你嗰个系乜嘢啊，大佬？人哋葵涌广场火烛关你卵事啊？ 你系嗰区嘅啲人咧吓、啊？你直头连嗰区都唔系啦！你一时又话自己鸡地，一时又话自己长青，屌你老味！你边住噶，大佬？又葵涌，依家又仲衰，依家又去咗宝林，你边忽啊？你边头嚟？屌你乜呢？叫咩咧？呢叫做狡兔三忽。屌你黐捻线，咁多度地方你边度系啊？一时又去咗粉岭中心黐人嚟餐，屌你老味！啊！一时又黐啊周树峰，一时又即系黐第二个，真系啲正扑街嘅，真系，唉，真系， 即系你 咁啊！ 你翻去中学睇下你评语先啦。 唔系你黄文斌就即系我嗰个就唔好讲啦，呢、這个系马尼洛神父中学嗰啲咁嘅校友啊，对于你系劣评如潮啊，大佬，人哋有啲嘢已经做高官啊嗰啲，喂，大佬有咁嘅人嘅存在，你即系翻去打听下啦，唔使我讲嘅，呢啲嘢系好。咁啊，黄文斌又即系失踪啦。其实喺个社区啊，佢都转职啦，系咪？咁你有交代噶嘛？系咪啊？你唔做呢个讲声啊？ 系咯，有啲可以兼职做噶。你唔出声， 依家难噶啦。兼职就，但系你即系有喂，华人有句说话讲好好，喂叫做好头好尾啊。即系你唔好咁样走咗去。喂，咁如果下一个接手嗰个咁会点咧？同埋你咁，你依家你唔做啦。咁你到底依家系留空咗你嗰个空缺？咁如果有人落区插旗，咁点咧？你又到时又搵翻个人去啊？喂，你唔做，你又讲唔做，系咪先？即系话，诶、哎，各位街坊真系唔好意思啊！由于咧生活即系苦困，你即系 anyway 你自己作啦嗰啲啊，总之有个即系有一个嘅藉口，或者有一个嘅即系好好睇睇啲得体啲嘅一个即系通知系咪？话俾啲街坊听系嘛？好嚟好去嘛？或者将来星巴克嗰度做得觉得唔满意，都系系嘛，做得唔开心，都系翻去做地区工作，觉得过瘾啲嘅。咁你又可以再翻去噶嘛？啱唔啱啊？咁你起码同个街坊有即系有来有往嘛？仲系屌你唔捻喺话唔做唔做，咁啊即系呢几个已经消失咗噶啦。咁有啲咧就仲衰，有一个咧就叫做社区主任，叫做邓文杰。邓文杰又点咧？就本身咧就做开咧富泰区嘅，即系喺呢个屯门嗰处。哇，后屘转区走咗良景，呢个真系仲好笑，真系。 喂，转区。 喂，你拣掂咗个区先落区啊嘛，啱唔啱啊？喂，你唔系分析晒成个即系当区嗰个选民结构嘅情况系嘛？或者睇晒以往咁多场嘅选举嗰啲嘅分析，或者系即系睇下佢 或者系咩地区嘅近 系啊？喂，你即系你要你喂你拣得嗰个区去落，喂，原来可以屌你咩弹出弹入噶吓？屌、啊、真系你当自己咩啊？吴启华屌弹出弹入啊？唔得噶嘛，大佬，你做嗰区就做嗰区。是吧就不能够呢做做下呢又转区。即是这些很不负责任的行为来的。不是说哎我转区你啲人觉得好小事。不转区好大事的大佬这样转的咩即是你当日闹得刘江华是吧你现在你都不应该转区啦。 特文现在去了元朗鸡地今日个 post。 佢即系呢啲人咪真系为之白痴咯，一时又自己鸡地，一时又话自己良景。 富太咁嘅， 以前就富太，依家唔系啦，依家又去良景啦。全部忽嘅呢啲人系话俾你听，即系同埋走去良景嗰度，又系专登撞人哋区嘅。啊，呢个我哋系系啊，本身富太嗰度冇撞区嘅，佢又唔做嘅，就喺专登良景嗰度撞区。 即系明。明踩场明狗 狗啦， 系啊，嗱，咁我哋而家咧打俾我哋啲益友咧访问下佢先，吓、啊， 系好， 即系听下佢哋咧嗰啲辛酸事，好惨啊！大佬人哋做区做到，啊，依家咧我哋应该可以拨通噶啦，电话正在接通当中啦，即系听下佢哋嗰啲惨况啊，系咪先？好啦。电话就响紧啦，时间咧嚟到5月27号星期日嘅凌晨12点04分啊！嗱，其他益友都可以打定电话嚟噶啦，81912047，81912047，系有130条线嘅。咁啊，即系睇下，好啦，通咗啦，早晨。 喂喂，早晨。 喂。早晨，喂，你好，你好啊，德源。喂，你 早晨，早晨。 你自我简介一下先，你。 啊！我系屯门社区网嘅黄德源，咁我系 一个区佬啦。 系，喂，你系你系做 喺 良景区噶喎？ 服务紧嘅吓。 系。 系， 喂，你啊，即系有啲咩嘢嘅想同我哋分享一下今晚？ 有啲咩想同大家分享下？咁啊，其实我喺良景呢一区咧，都差唔多都两年噶啦。 两年。 嗰、那个系啦，自从嗰个管理员事件啦，咁嗰阵时我哋调社区网络都有即系好积极咁到场跟进啦，其实都有帮嗰啲小贩出声，帮嗰啲居民出声嘅，就帮嗰啲。系啦，咁呢件事都波到好大啦，咁即系加个 focus 都即系感觉啦。我自己觉得其实呢件事嗰、那个严重性都中国旺角嗰个有一比嘅，因为你喺嗰度有黑社会执法咯，咁始终都系政府嘅人啦，咁跟随呢件事啦，咁啊管理完事件之后，我都基本上都开始落区嘅， 咁啊，即系两年啦，咁样喂，咁即系你落区嗰阵时有冇人同你撞区噶？ 我落区嗰阵时冇啊，其实好老实讲啦，比较唔谦虚嚟讲啦， 系 咁啊，我都算系屯门入边非建制，我相信系第一个落区噶， 系 即系讲紧社区主入啊，我都算系。算系最先嘅，咁至少呢區係連飯都未插旗嘅，咁我已經喺度啦。 係， 即係呢區又唔係我同飯協調翻嚟嘅， 咁樣係你自己做嘅。OK， 你就係靠落區做嘢。 嗯，就係咁樣。喂，咁啊，依家你嗰個服務緊嘅選區咧，良景咧，就有一個人叫熱血公民黨籍嘅鄧文傑咧。喂，佢就本身系做富泰啊，后屘去咗良景嘅喎，同你撞区喎。 系啊，系啊，我都因为呢个消息都系我啲街坊 send 俾我 ，send 卡片俾我，咁我先见到嘅。系，我就冇见过佢喺嗰度出现啊，冇见 过。哦，即系佢都好，即系基本上佢都即系极少落区嘅呢一个邓文杰系。 我未必嘅，咁可能系我懒 啦，可能系。如果你都懒，就真系冇乜边个勤力噶啦。如果咁样，你真系好谦虚啊，真系。 我都系尽量抽时间啦，咁样。咁我自己觉得你始终你做区系一个 commitment 嚟噶嘛，即系都话你落咗咁啲选民，即系街坊认识咗你，咁跟住啦走咗咁。某程度上，我觉得系一个唔系太负责任啦，同埋好唔知点啊，即系除非嗰、那个。地區人士有能力係一次過做多區啊！ 哈哈， 即係如果唔係，我都係啊，覺得點都好專心服務區會好啲嘅。 梗係啦，喂咁樣喂佢哋有啲咩嘢嘅地區工作你係見得到咧？即係有冇咧？其實係 哦，其實咧都係啲街坊先俾到嘅，咁啊，即係佢哋 cam 嗰啲台喺 Facebook 嗰啲，話佢哋賣花，咁啊有啲街坊又有影過相俾我嘅。咁但係嗰個派花嗰個咧，就好似係田景社區主任喎， 梁偉朗， 好似係啊，咁咧咁啲街坊同我覺得好好奇，好奇怪啊，點解派花要登記咧？ 佢要登記噶，哇，係哦。哇！呢個資料我哋要寫低佢喎，呢一個資料係要即係佢哋熱狗派嗰啲母親節派花係要登記喎。 派花要登記啦，即係呢個我啲聽翻嚟嘅啫， 係 咁啊。 嚇！呢個我哋 mark 低佢先，因為佢哋好興啊，攞人哋啲個人資料啊。 我係信街坊啊嘛，因為我覺得街坊大眾就唔係白痴嚟嘅。 係。 街坊同我講係咁啊。 嚇！ 咁啊，跟住都有陣時有啲居民大會啊，係咪咧？係啦，好似喺個巴士站嗰度行幾張凳出嚟咁，跟住。计埋自己有唔知有四五件咁咯。 哦，佢哋喺嗰个屯门巴士站嗰度搞居民大会， 喺良景嗰个巴士总站嗰度啊。 哦，喺 良咧，想投良诶，想听嘅 系。 系啊，跟住但系咁讲啦，佢间唔时都会喺个巴士站隔篱嗰度咁啊，开个帐篷啊，咁开个帐篷咧，我都唔记得，会有时会搞下啲活动咧，搞下啲手作仔咁样。 吓，搵啲僆仔去啊！咩噶嘛？搞嗰啲咩扭波波啊嗰啲啊嘛，系嘛？或者接嘢、接纸啊嗰啲啦。 佢哋做区都几特别，我觉得。 人哋做區可能係即係派啲地區資訊啊，咁佢哋啊落區啊拋下波、噴下火咁樣。 哦，喂，咁 可能有啲特別啦、啊、呢啲。 喂，不如我都有啲嘢想請教下你啊，德源。喂，有冇一啲人做區係會好似佢哋咁樣揾啲人去扭波波啊，或者係佢哋好似玩折紙啊嗰啲啊？有冇咧？其實 整蚊拍水啊嘛，有個。 其實我覺得有用嘅，你做呢啲咁，但係、但係好似即係我都聽翻啲街坊講咧，就話好似淨係落嚟玩咁樣，又冇乜特別實在嘅嘢俾到大家睇係做到啊！即係呢啲都係街坊意見咧，咁代表我立場嘅。 系，但我又冇见过其他政党会有呢啲嘢做啊！ 即系另类蛇斋饼种嗰啲咁 啊！系啊，即系可能佢哋特别多资源啊，又或者有啲即系你知啦，佢哋啲文具又可以拗翻嚟派咁 样。嗱，呢个又要提翻大家啦，佢哋啲文具咧就去呢一个新蒲岗嘅文具银行，文具银行咁啊，银行咁啊，文具银行嗰度咧就系即系申请嘅拗嗰啲资源咧。翻嚟噶，就唔系佢哋自己俾钱买，亦都冇咁嘅需要啦。佢系一个政党嚟噶嘛，同埋冇人做区会去文具银行嗰处申请呢啲资源噶，系唯独是血公民啊吓、啊。 我都唔知佢哋有啲特别啦，总觉得呢啲即系如果佢哋系咁多资源嘅，咁我又见好似佢哋有个唔知边个搞嗰个栋笃笑咧，好似有啲非正噶嘛，咁其实可以派下佢。 喂，呢个德源呢一个嘅，即系建议好啊，派飞啊，派栋笃少啲飞啊，但会唔会跌票啊？到时屌你去到唔捻好笑，我派门票呢、這个，喂，咁即系佢哋，你觉得嗱？阿德源，喂，佢哋呢个热血公民呢一个邓文杰，佢有冇同你協調過，或者係事前有冇同佢打招呼啊，或者點樣嘅？定係乜都冇？ 冇喎，冇喎。咁我見係啊，我其實我就未見過佢真人嘅。嗱，好老實講，但係佢對面嗰個阿梁日朗咧，我 就成日見啦， 都見過一兩次嘅。 O K， 咁但係佢落區嘅時間有幾長？因為佢轉區喎，中間係佢幾大概幾時去？梁景啊， 嗱，张卡片咧，我就系一两个礼拜先收到嘅啫。咁但系收到卡片之后，我都未见过佢真人啦，净系见过佢啲烂咗嘅 banner 啦，系都实紧紧可，系啊，就晒位咁样，又踎低嚟睇，咁先睇到佢嘅样系咩样咁 啊。吓喂，嗱，如果根据你所讲，你都系屯门区咧，都系非建制派嘅，即系第一个落区咁滞嘅，都冇乜人早过你啦，系咪？咁即系你一定早过，你系一定早过呢一个邓文杰嘅、哦。咁佢点解明知你喺度，佢都走去你个区嗰度？佢要转区嘅、哦，富泰嗰度佢唔做嘅咯、哦。 嗱、呢个我就即系其实我唔系好清楚点解佢人手咁样啦。咁我就见佢即系盘古初开嗰阵时都有十几个社区主任，咁我以为佢哋都好搭马咁啦。 系啊， 谂住佢哋其实可能你就算插落嚟，咁你都大把人插啦。咁我就唔係好了解點解其實要喺富泰嗰度轉個人過嚟咧咁樣咯？呢個有少少不能理解嘅。咁至於點解佢揀梁景嚟落咧？咁可能有少少原因就關於我哋即係大組織有另外一個成員啦。我哋召集人就黃丹晴，咁佢喺山景嗰度都服務緊嘅，就好似你頭先咁講話。即係喺嗰個叫黃學海同劉禮琦 swap 中間嗰段時間，其實咧阿丹晴已經係落緊區咁樣，咁可能就係因為佢哋覺得喂之前我插先嘅喎、哦，咁樣咁然之後就最後就丹晴又繼續喺度服務，咁又覺得喂既然你唔走，咁我搞埋你另外嗰區啦咁樣咯。 哦，即係攬炒啦，即係。喂，呢区我嘅喎， 会识寻仇 嘛？喂，呢区我嘅喎，哦，你落咗个区，我一赶你黄丹晴唔请，我喐你兄弟阿黄德源，即系咁啦，唉，成件事就系好清晰啊，真系。 可能系咯，我都唔敢就咁。 咪呢个系我个推演啊，吓，唔好赖啊，呢个唔好赖啊，德源啊，我讲嘅呢个系。 公民可能可 好熱心公益咁，可能你慈善機構嚟，可能我唔知啦。 嚇、 啊！即係多啲區咁樣。 咁所以咧就係、是、即係好多謝德源咧，同我哋分享咗啦嚇呢一啲嘅地區工作嘅經驗。咁啊，希望你就努力啊，加油啊！因為我見你都今晚都好忙啊嚇，你仲要走去印嗰啲地區嘅單張係咪啊？ 係啊係啊，依家準備去印。 依家準備印好啦，咁我哋喂，你仲冇咩嘢補充添啊？ 如果有關山景嗰啲資訊，我諗你可以問下丹晴啊，佢應該都幾多嘢同大家分享。 好啊好啊好啊，哇！咁我哋一阵间就系打俾佢啊。喂，咁啊，多谢晒你同我哋今晚分享呢个资讯啊，希望你咧就系、是、啊生活愉快，前程似锦啊。咁啊，即系恭祝你，预祝你成功，好唔好啊？ 好，知道。 好，喂，咁啊，加油！多谢你电话， 多谢晒。 好，拜拜。咁啊， 真系好捻贱 啊！吓，系啊，大佬。即 系明搞局啊！呢个系 系啊，明搞啊！呢个系咁，我哋不如又打俾阿丹晴问下佢个情况啦，系咪？系 好好， 因为佢当区嘅地区服务。好啦，电话咧就系、是、正在系接通当中啦，吓、啊。乜丹晴以前都系啲高端嘅益友嚟。喂，早晨啊，丹晴。 喂，早晨啊。 啊你嗰个英文名 Lemon 啊，系咪？ 点解？唉，冇办法，以前改开，跟住而家啲街坊都系咁叫我。 啊 ，Lemon， 喂，你即系依家喺呢一个山景区嗰度服务紧啲街坊喎，系咪啊？ 系啊，冇错啊，冇错啊。 喂，咁你落咗区几耐啊？大概？ 哇，我谂都讲紧系上年嘅九月，我记得都中秋节。咁上下啦， 系 就开始噶啦， 都大半年噶咯，都接近一年 啦，都大半年噶啦， 系啊， 系啊。 喂，咁嗰阵时你点解会拣呢一区咧？同埋嗰阵时你拣呢一区嘅时候，系咪对上嗰一个已经走咗噶啦？ 嗱，咁如果拣开，即系讲开话要拣区呢样嘢咧，咁我其实都觉得啊，你头先咧讲紧转区呢样嘢咧，咁就我都觉得有啲惭愧嘅。 系， 但系我当时嗰个转区决定，其实我都有同啲街坊讲，咁亦都有话喂，如果大家有啲咩需要，我依然都会继续帮手嘅。咁同埋我而家其实屯门社区网络咧，喺我之前有服务过翠英转区咧，都已经有社区主任喺度噶啦。咁其实我哋系唔会放弃我哋服务任何一区嘅。 O K， 即系你有同街坊，這 個、我哋要讲一讲先。 你有同街坊交代过嘅，咁啊唔同啦。咪呢个好紧要噶， 系啦， 好紧要啊！华人社会系嘛，好来好去，有头有尾啊！呢、這个就系好嘅榜样啊！咁啊，你又 咁 你继续讲啊！你话去咗大半年， 系啦，咁啊，中间咧，咁我知道 系 有个社区主任，咦，突然间消失咗，连搵翻啲 post 都搵唔翻，咁啊，听闻就好似俾人清算咗嘅，咁呢个都系听闻嘅啫，即系道听途说啦，系啦，系咁样啦，系啦， 系即系佢原本个消失咗啦，冇人知咩事。 是啦，冇错啦，是完全消失咗。咁啊，之后就到大概做咗大概三个月左右咧，就开始就有一个社区主任啦，就好似叫刘伟琪啦，咁就出现咗嘅。咁啊，但系一路都唔知系咪 叫做 系啦 ，Suzuki 啦。咁啊，原来咧早年嗰阵时已经喺我哋屯门社区网络个 page 留个言嘅，咁就话我哋啲社区主任咁贱格，做乜冚人哋啲 banner 咁样嘅。 唔系走咗咩？ 咁我唔知啦。 喂，喂阿 Lemon 啊，我想问咧，嗱，即系你落咗区之后，咁啊中间即系你落区嗰阵时候，当然啦，嗰、那个就俾人哋清算走咗，嗰、那个叫做阿黄学海就已经系消失咗啦。 系、哦、啦。 咁但系你落区之后咧，做咗几个月，嗰、那个刘伟琪先至再出现嘅，系咪啊？ 系啦，冇错冇错冇错。 O、okay, K， 即系你做区嘅时候咧，就基本上真空嘅。 冇嘅，我完全真空嘅，系、啊，我 明白， 系问埋当时15年选过区嘅韩礼贤，咁佢都话都表明过，话都暂时都未考虑落山境嘅，咁我不如我落啦。 哦，即系你都嗱，你又同啊 之前嗰啲都问埋嘅， 你原有嘅你打下招呼先。 系啊，即系曾经参选过嘅韩礼贤，你亦都问咗佢嗰个选举嘅意向咧，佢都暂时都冇兴趣再翻去山境嗰处咧系。即系 参选噶啦，咁你先落嘅吓。咁、啊、呢、這个喂呢啲咪系有交代咯，系咪？亦都系有协调咯，就唔系等于黄杨达嗰啲同阿杨天琪讲拍下膊头讲声，喂，我哋准备去参选噶啦，揾阿陈云珍去。 我哋听日会咩宣布参选噶啦？ 系我哋听日宣布参选啦。啊，真系协调咗啦，咁样屌唔系咁噶嘛，协调。即系呢啲系热狗式协调，系嘛？ 都叫协调啊？ 系啊，嗰啲话协调 你当系噶，然之后话你不遵守协调机制 啊？咁啊，咁啊，韩礼贤咧都话唔参选啦啊！咁、啊、你就去咗喂？咁你后嚟喂？似乎呢一个叫做刘伟琪对于即系贵组织啊、屯门社区网络都几仇视喎，系咪咧？ 我就唔清楚啦。咁我啱啱搭车翻屋企嗰阵时咧，我就见到佢本尊喎。咁啱真系， 哦， 好衰咁啊！今晚讲开佢又讲喎，我话同咗佢啊，听日记住做区咯。咁佢又冇应我啊，唔知系冇憎我咁样啦。 喂，佢多唔多出现嘅咧？喺呢个社区嗰处系？ 我都有两次开站都撞过佢嘅，系啊。咁但系就除此之外，我都唔好见到佢，因为佢多数可能星期六日先落。咁我基本上星期一至日咧，咁我都有时间，我都会落嘅。 嗱，呢啲真系值得咧， 见到佢 值得肯定啊！嗱，呢啲就系时期时日。喂，呢啲系每日落嘅，落区系。诶、欸，唔系咩咩， 即系唔系星期 日，唔好话每日，我都做唔到，因为我都有正职嘅，系啦。 咪啲即系我意思，即系话落区咧就唔需要拣专啊拣礼拜六日或者红日去嘅，即系平日咧如果有时间有心咧都可以去。嗯、我意思即系 系啊， 系啦。喂，咁啊，喂，你就呢一、這个服务咗咁耐啊？喂，你有诶、有冇信心咧？嗱、嗯，你面对呢、這、一个即系 左右夹击咧？ 系啦，刘伟琪同埋建制派嘅夹击嘅，其实系。 我谂暂时我又唔系咁担心嘅，不过我反而担心咧，佢哋因为好搞笑，我睇到留意一样嘢咧，就系佢哋前排有做嗰啲议题咧，即系讲紧建制嗰个同埋阿刘伟琪啦，啊唔知点解一样嘅，突然间又， 诶系咩？你分享下咩咩议题咧？ 感觉到神奇呢样嘢，啱好一样嘅。 咩咩嘢议题啊？可唔可以分享下啊 ？Lemon， 佢就系讲紧个山景村出面有个 M 记，咁啊 M 记咧就成日都派嗰啲廢氣都好多年㗎啦，咁樣，咁啊，跟住就佢突然間咧就話，成功爭取咗，話呢、這個嗰、那個排氣口又改善啦，咁但係咧就建制嗰個咁啱就同一時間出喎， 哦，即係兩即係鬧雙包啦，即係包青天啦，屌兩個台一齊播， 係啊，咁即係點咧？即係我又諗唔明，咁但係你話對嗰個選情有冇信心咧？嗱，老實講，即係咧。對住一個就喺個區就淨係識擺卡片嘅社區主任咧，咁我又唔係覺得暫時有太大壓力嘅。 係，咁啊，即係希望你係成功啦，係咪？即係對於呢啲，即係我相信街坊咧都係真係思維係好清晰嘅。對於一啲曾經鬧過佢哋係白痴啊，或者侮辱選民嘅發表，經常發表啲侮辱選民嘅言論嗰啲政黨咧，佢哋又唔會即係落答嘅嚇。 都係啊，我啲街坊都係咁話，嗰、那個義工啊，冇人理佢噶， 啊呢真係真係市民 街坊講 嘅 喎， 街坊嘅心聲啦，係嘛？喂，你真係要繼續嗱，唔好放棄喎，嗱，因為仲有依家其實已經即係。差唔多入直路噶咯，2019年嘅十一月就系咯， 争年半 系噶， 再 都频频落区啊！依家都 一年零三个月到啦，冇年半噶啦，咁啊就要好努力噶啦。 好啊， 咁啊希望你系成功啊！喺19年嘅选举啊， 好多谢晒，喂啊，我哋积极考虑啫，首先啊，系啦， 咩积极考虑？ 积极考虑参选，唔一定嘅。 哦，系咯，唔系我用我噏嘅啫，系呢个佢哋未咩嘅，系佢哋做地区工作依家吓， 好烦啊，点 解啲 嘢？ 咁好啦，喂，多谢晒你电话先 ，OK， 好， 多 谢， 拜 拜， 好，拜拜， 拜， 好啦，咁啊， 我真系要谴责呢个选举事务处， 系 整埋啲咁嘅戇鳩条例， 系啊，嗱，冇讲过吓，佢哋只系即系嗱，我都有做地区工作噶，屌你谂乜？我喺太和区，屌你， 我喺网上做， 我喺氹仔区又做，系我哋做网络区嘅地区工作， 屌你啦，咪真系呢啲咁嘅湿鸠选举条例，麻捻烦。 即系个个话自己积极考虑参选， 系积极考虑下咋？我都积极考虑噶，选呢个网络区，屌你老味， 新增呢个选区。 网络区赢紧啊，好啊，咁啊，跟住就即系嗱，我哋又听到啦，系咪咁多嘅？即系好惨， 即系内龙去脉咯，咪做下俾你插旗咯。 好惨咯，依人哋做区嗰啲真系好有心机做嘅。嗱，我哋睇下郑锦满啊点做啊，或者好唔好啊？即系睇一啲反面嘅例，反面嘅例子。嗱，我哋呢啲咧，喂，大佬啊，嗱，你睇下啦呢个，佢话成功争取重新种植盆栽，绿化宝林北路行人天桥， 又成功争取。 喂，唔好意思啊，佢个成功争取，佢系寄一封信去食环署。然之后话俾人听，即系佢影咗张相，话俾人听嗰度呢个草咧就谢咗啦，枯咗啦，咁啊叫人重新种植。佢个即系，喂，你唔好睇错，佢唔系争取喺嗰度种植一个盆栽，喺嗰度整嚿嘢出嚟，系佢见到话嗰棵花谢咗，喂，我写封信去食环署先，影张相啊，等佢重新种植先。喂，可能呢啲人系日常工作之一嚟噶，唔好意思啊，即系可能人哋本身就算你唔写信，佢都会换嘅。嗰啲花城 系啊，搞唔捻搭白，即系个楼下阵交通灯坏咗，我写封信，咁佢搵人，即系佢有人换，咁唔会话我叫佢搵人换咯。 得噶，根据热血公民嗰啲逻辑，你就可以喺网上边整张图，就网路社区主任陈兴旺联络电话就81910047，你就成功争取楼下交通灯恢复运作，咁啊屌你老母，可以咁样做噶？你知唔知啊？仲要贴埋封信出嚟喎， 喂 喂， 仲交个文件嚟嗰啲啫，文件嚟都话延长两秒啊！ 嗱，延长两秒咧， 去注明一样嘢， 嗰、那个起码实质性嘅嘢嚟嘅，延长六公仔两秒系咪？你呢个换咗棵花啫嘛，屌你老尾，啱唔啱啊？换咗棵草啫嘛， 本身喺度啊嘛，你唔系冇变有嘛？ 咁咪咯。虽然嗱，六公仔都唔系冇变有，即系 to be fair， 但系人哋嗰两秒就 系 好 concrete 嘅两秒， 由有变咗长啊， 系啦，好具体嘅。你呢度唔系，喂，你嗰棵草唔系种咗高啲啊嘛？屌你老味， 你真系热狗特色嘅社区咩？社区工作啊？ 呢就系嗱，热狗特色嘅社区工作就系呢啲啦。专系咩咧？寄下啲信啊，就搵无聊嘢啊，打下1823啊，唔系咁样嘅，大佬，你呢度我哋自己做到啦。喂，我哋点解唔做啫？因为觉得无聊啫嘛。点解嗰棵花嗱，你4月9号嗰阵时影咧，就变咗即系好似干柴咁啦，已经系即系证明唔系嗰日先至枯。 成个月啦，住 唔系证明唔系4月9号当日先枯成咁噶嘛？起码枯萎一段时间啦，系咪先？嗱，根据常识理解，佢唔会一夜之间变到屌啦咩？一块叶都冇噶嘛，系一定枯咗好耐。喂，当嗰棵嘢枯萎咗咁耐嘅时候，行过啲街坊都冇一个动机去打1823通知政府，话俾人听，喂，嗰度嗰棵嘢死咗，就即系证明唔捻紧要啦。根本上就系话捻知佢咩？屌你老尾！喂，你经过咁多日都冇人去理，喂，然之后你又屌你老尾，你嗰日去影到有啲咁嘅嘢，跟住就话，哎，我哋做咗呢啲就系、是。即系社区工作，屌你老母，边人咁捻样去做噶？呢啲嘢系吓， 呢啲咪热狗特色啊？ 呢啲都叫做社区工作，唉，咁啊，我冇话唔得嘅，系嘛，百花齐放。你话呢啲系咁啊，即系唯有话系咯，唔系点啫？唉，我就觉得即系好沟流咯，呢啲咁样 特别骑呢咯，佢啲社区工作。 咁、啊、你都见㗎啦，你话有啲人佢话咩派花，母亲节派花又话要登记嘅，咁 登记即小心啲登记呀、啊哦、即熱血公民出咗个咩熱血社区 app 㗎嘛。 係咩 佢话 资 料 讲下 佢之前写咗 app， 佢啲资料系俾佢可以用嘅，同埋可以即係佢个 declaration 系所以咩可以俾埋第三方包括政府㗎嘛，之前嗰个佢写嘅。 即係佢话嗰啲嘅 资料登记嗰啲。 可以俾埋政府咁咪即系帮你登记做选民， 即系我唔知佢有冇转啦。之前就有讲过嘅， 哦，即系佢有一个咁嘅条款，又话可以转， 即系啲唔系啲资料系有权使用，即系佢即系开发个即系个粤语公民啦，有权使用佢啲资料。 哇，咁样好危险、啊。 之前最神奇呢、這个呢、這个资讯系有个咩一图论述呢啲水泥 page 公布啊。 我只系一讨论就叫人哋小心啲，唔好濑嘢用火。 系啊，问佢咩事哦？ 咪即系半变咗咯，半变啦，直头系，仲唔系半变啊？一图论述已经系半变，因为佢系跟咩蓝凤凰啊， 佢过党 过党啊嘛，系啊，同埋过咗去呢、這、一个，佢哋已经去咗移民咗去一笪嗰、那个叫咩地方啊？ 山卡拉 去咗山卡拉有一个网，佢哋已经成班人去咗另一个社区网站噶啦，即系社交网站噶啦，就唔系我哋呢个噶啦，已经系。 咁咪好咯，但系自己围埋一齐啦。 即系佢已经系。在 Facebook 已经没有更新很久了，你知不知道？ 一图论述还有 一图论述就有 两边走 蓝凤凰和这个什么就没 有刘禅， 刘禅就没有，叶正淳都还有在 Facebook， 因为他要开台呢，他没办法的，屌你想他开直播你走一个无人之境怎么开 的，他开给什么看看 神功戏啊， 没的，没人听的，那边根本和那边都没有直播这个功能，同埋嗰边咧，佢哋嗰个即系所谓移咗民嗰个即系网站咧，佢系冇得显示俾你睇有几人睇咗佢啲嘢噶，屌咁唔知咩网嚟嘅。即系我哋 Facebook， 比如话我哋有100个 like， 咁即系起码有100个人，即系你 reach 得到啊。嗰、那个唔系噶，屌嗰、那个好难用啊，即系唔 user friendly 咯吓。咁啊，当然啦，嗱，我哋呢个就。即系讲完啦，系嘛？呢啲热狗嘅社区主任，即系提大家唔好投佢哋啫。笑完啦，耻笑完佢啦。咁啊，讲下呢一个即系旺角行人专用区啦，系咪？咁即系当然好多人咧都话，呢个系共产党派啲大妈嚟揽炒啊，乜乜乜，政府唔管你，嗱，政府唔管你系事实。但系你 但你想佢点管 你？你冇得话佢唔管你嘅，因为第一根本你呢班友。你批评政府唔管理嘅呢一班友，你根本上你都系唔相信呢个政府噶嘛？你本身你系唔相信特区政府系会即系唔去选择性执法，同埋唔去偏颇呢一班嘅所谓大妈冇噶嘛？咁你叫佢管理，你咪即系叫佢去驱逐晒你嗰班本地人，然之后益晒佢嗰啲大妈冇？你首先你系唔，你首先你呢班友，你都唔相信特区政府系会系好公平公正地去执法，咁你点会叫佢去管理？我都唔明，你点管理啊？边个管理？派你去热血公民去管理啊？喂，你系你首先你系咪唔相信佢先？即系等于余德宝你话叫佢发牌，搵咩去发牌啊？ 佢好公正咁，净系发俾你啊？ 即系你觉得佢会好公正？唔系，净系发俾你就唔公 正 啦，大佬。喂。发牌唔系睇佢嗰个人好恶啊嘛，黐线嘅，即系佢觉得你好听就发啊。咁如果人哋揾呢个 heavy metal 嗰啲发唔发啊？咁你唔可以排除金属音乐佢嗰个嘅艺术性嘅、哦，只不过佢系唔适合喺嗰个行人专用区嗰度表演啫嘛。你点喂？你点样去发牌啫？呢仲衰，你搞得呢啲嘢，你凡亲系牵涉到呢啲咁嘅发牌啊、规管啊。喂，既然你喺你同特区政府之间都冇互信，你点会叫佢搞呢啲嘢啫？你话俾我听，佢点样搞啊？即系你会预期佢会好公平公正地去执法，佢会好不偏不倚地去发牌，吓、啊、会唔会啊？大佬，你都唔信佢啦，你自己又唔信佢，咁你叫佢去做，咁佢咪唔做咯，任你搞咯。同埋呢个根本上关咩事咧？关华人嗰个特色事。华人有两样嘢，第一就不自律，不自律 顶烂屎 吓。喂，有一档细细声唱唔得，话佢见到你好赞，就第二个都去唱，第三个又去唱，跟住一路大家斗大声。嗱、這個、呢个咧就关第二样嘢事啊。第二个特色就咩咧？就华人嗰种虚事嘅文化， 顶烂屎啊，全部中意， 同埋中意斗大声，即系叫卖啊！喺、那个即系佢等于喺度叫卖啫嘛，大家斗大声咯， 斗叫啫嘛， 斗叫啊！喂，以前啲街市都系咁噶，渐渐经过咗咁多年，系嘛殖民嘅统治，系嘛，跟住啲人开始系嘛啊，多咗啲学识啦，跟住先至依家少咗嘛。但系最近你知啊，有档嘢咪俾人哋告佢噪音嘅，又卖菜嘅，记唔记得啊？嗰档咪大陆佬。搞出嚟嗰咯，即系喺嗰个开间铺头卖菜嘅，然之后开大个喇叭叫人哋买嘢啊嘛，嗰啲咪就系叫卖咯，佢就 专系咁样啊。 佢就系有一种咁样嘅，呢啲就系真系正式墟市文化。 就唔系街头文化嚟嘅呢啲，唔好意思啊，唔好搞错，有时候分析啲嘢咧乱嚟嘅，乜都系街头文化。喂，呢啲嘢系呢个行人专用区系喺2000年之后咧先至有嘅，咁你就唔好话佢呢啲系街头文化，呢个根本上就源于以前嗰种墟市文化，大家一齐咧啊趁墟啊好墟陷啦，大笪地式，即系搞呢啲咁嘅所谓表演，然之后大家斗大声咁啊，定系会？咁点会系街头文化？根本就同以前喺度墟市叫卖一样啫嘛，埋嚟睇埋嚟拣系嘛，冇分别噶，大家斗大声啫嘛。 就算唔系斗大声，有一班人喺长期楼下系咁讲嘢都烦啦，又喺度跳又成。 佢系斗大声啊，因为咧有啲人嘅声浪盖过佢咯，佢又唔得，佢又斗大声，咪大家将嗰个音量 set 到极限咯，系咪？佢 set 到极限嘅，大家一齐。喂，你唔好搵外国佢嘅例子，因为外国咧嗰啲人咧，首先佢哋会自律。唔会屌你谂，就算佢 set 喇叭，佢都唔会开到最大声噶嘛。 同埋佢哋好少一唔知会唔会啦，但我见嗰啲就冇一， 同埋 揽个地方 揽到好疏噶，系啦，佢揽到好疏，佢唔会屌你咁样隔几步就五步一光咁样，十步一哨咁样， 唔会逼埋一堆嘅。 系啦，唔会逼埋一堆嘅，人哋系会好自律嘅。咁你又唔自律，你又喺度搞墟市搞大笪地，喂，嗰度本身咧，嗱，有啲人话，诶、哎，唔系呢啲好有特色啊，你重新拎出嚟咨询过先搞。 从来唔会有特色。 因为点解呢，你话呢啲好有特色唔紧要噶，但系因为当初呢啲嘢落区议会去咨询嘅时候咧，佢真系一个行人专用区。嗱呢啲咧， 因为旺角嗰条街特别多人行啊嘛。 系啦， 就咁啫。 佢就纯粹系咩咧？第一，人车分隔；第二，将嗰个路边嗰个嘅空气污染咧降到最低；第三，将行人路嗰个空间扩阔。喂，佢系呢啲目标嘅，写得好清楚嘅。就冇一个目标写住话咧系要搞街头文化咩嘢，呢啲系副产品嚟嘅。嗱，你记住你唔可以妹仔大过主人婆喎。呢啲系副产品嘅意思，即系你唔可以将呢一啲咩街头文化咩咩卖艺啊，系僭越咗嗰个原意啊嘛。个原意系将条街当系行人路，系咪扩阔啊嘛？点知依家你行翻出弥敦道仲快喎？你试下由油麻地行去旺角啦，或者旺角行去油麻地啦。 唔系，同埋佢哋要求保留嗰啲咧，我好怀疑佢哋有冇去旺角添啊。 第一就一定唔系住喺嗰一区嘅，第二咧就可能甚少落去旺角嗰度行嘅，根本上系行唔到，行得好慢，因为 好捻烦佢喺马即系行人中佢马路嗰啲啊。 嗱，因为佢咧就喺马路中间， 系咪？个地方又大喎。 佢就霸一笪地方咧去唱歌，跟住有班人咧就围咗一个圈咧去包围住佢去听，有啲就冇人听啦吓，有啲大妈好啲就都其实有人听，不过冇咁多啫。 好啦，熟 咗 做乜噶？ 都有啲阿伯听啊！屌你老尾，咁呢条街点样行人啫？咁你系咪失去咗个原意啊，大佬？你失去咗原意，你咪屌你咪取消佢咪啱咯？你又唔可以话佢。即系话，诶、哎，呢、這、一个咧，即系左交咪话呢啲系咩？呢、這个公共空间嘅一个扼杀嘅，系呢、這个系一个公共空间嘅扼杀。但系呢一个公共空间咧，系行人系一个流动嘅公共空间，唔系屌你老妈喺度驻足围观啊，企晒喺度嘅。你唔好搞错咗。嗱，呢个行人专用区嘅公共空间。同以前话有啲喺私人楼啊、二楼嗰啲咁嘅咩嘢平台花园嗰个公共空间可以俾你坐喺度饮奶茶、捉象棋嗰个唔同 嘢嚟噶嘛， 系两样嘢系啦， 游戏空间啊嘛， 不能够混淆嘅。大佬啲左交啊、叶宝林嗰啲即刻扑到真系示威，话要保留呢啲特色，喂错噶呢样嘢系呢个特色系只能够喺咩条件之下搞呢？就喺你班有自律同埋唔影响其他人嘅情况之下搞噶嘛。 同埋系唔可以民居 咯。唔系你如果细细声，比如话喂，有个益友讲得好啊，我今日睇到阿 Francis 定边个？喂，佢话如果有啲人唔系唱，因为咧，其实佢哋保留嗰啲咁嘅咩嘢街头文化，都喺度鸠叫唱歌啫嘛。喂，艺术有好多种形式噶。嗱，如果你试下嗰啲艺术嘅形式系咩咧？琴棋书画一定冇人反对噶，但系因为嗰啲唔会出声，就系影响到人嘅。你试下嗱，大家一齐喺嗰度啊！吓、啊，弹古筝啊， 琴棋书画， 喂，呢啲咪系艺术方式？屌，有人做先，或者咩咧？玩杂耍啦，系嘛？但系唔好玩到乒乓棒喎、啊。你嗰啲真系玩吓，即系咩？ 即系揾个头顶足球啊嗰啲啊，或者玩小丑表演魔术啊，各样呢啲。 以往有冇咗好耐啦。 唔，我觉得呢啲冇问题嘅，因为呢啲唔影响到人啊嘛。呢啲你最紧要系咩啫？最紧要佢嘈啫嘛，系。喂，呢啲冇问题嘅、哦。 即系除咗嘈，即系仲好样衰嗰啲啊。 咁佢本身 化妆化到鬼 马 六嗰啲啊，唔系。即外表都样衰噶啦，但系佢装束核突啊！ 吓、啊，咁你系咪话佢应该要取消啊？呢啲嘢系，因为你嘈到拆天。喂，表演唔系第一种形式嘅，如果佢系一种非常之 文静 嘅， 啦， 咁冇人理噶，大佬，你咪即系第一等于陈文根，你试下揾扎人，之后着汉服玩 cosplay， 然之后喺度嚟诶写字画啦。喂，一定冇人理你啦，最多当你黐线啫，啱唔啱啊？咁当然唔得啦，因为佢唔会去啦，嗰个要收陀地噶嘛，你霸个位，屌你老味！所以你呢啲友咧，成日话要扩阔个想象空间，错咗，嗰个唔系要想象空间，本身呢条路就要扩阔行人嘅空间，就唔系俾你扩阔想象空间，同埋你个想象空间都好捻窄啫，话俾你听啲左交，你个艺术形式来去发牌，你都系屌你咩？叫人哋唱歌 busking 啫嘛，你都一样啫嘛，屌你老味！ 空间就减咗。 屌你老母！你嗰啲左教识乜捻嘢艺术啫？你来来去去就系 busking， 就系叫人哋卖唱卖艺啫嘛，卖唱啊，主要仲系你啲冇第样啦。我喺嗰度画下画得唔得啊？喂，你整条友走去画下国画，画下西洋画得唔得啊？嗰啲系咪艺术形式啊？屌你老尾！真系你有呢啲咩？吓、啊，你冇嘛？依家净系喺度一味全部喺度唱歌啫嘛。就算以前啊。你话有一个都系一个半个啫嘛，喺度玩杂耍嗰啲，有几多个啫？大部分都系唱歌，就算你本地人霸占嘅年代都系，咁点样扩阔个想象空间啫？你都系得一种啫嘛，你都系喺度嚟做虚市啫嘛，做大笪地，大家嚟叫卖啫嘛，啱唔啱啊？嗱，你试下喺度搞茶道啊，都得噶，知唔知啊？搞日本嗰啲吓，喺度搞茶道，成班喺度饮茶啦，大家攞个茶器出嚟，屌你老味！ 茶化 嘅，嗱，你又睇下呢啲有冇人投诉啦？梗系冇啦，最多当睇胭脂扣撞鬼啫，屌你老味，啱唔啱啊？扩阔想象空间啊，鸠鸭，你啊真系成日都系想发牌俾我喺度唱歌嘈冤巴闭，话俾你听。如果佢搞发牌，我一定攞个牌话俾你听。到时候去播 Black Metal， 你唔好赶走我，话俾你听，我唔唱啊，我租部机去播。屌你老母，播捻到你黐线为止，就去余德保留下播。屌你老尾真系。 仲有咩丹拿花园？呢、這个， 喂，我就去丹拿花园楼下表演，表演金属音乐。你唔好咁得戚啊，话俾你听。过到时大家放监，屌你尾，俾我租套嘢丹拿花园楼下播呢一个金属音乐俾佢听。屌你老尾真系。呢、这个系咪艺术形式啊？绝对系。你话金属音乐唔系音乐啊？唔系艺术形式啊？啊！屌你老尾，真系。咁啊，所以咧呢、这个就真系做得好好嘅，就唔好屌你咪为反而反，阿叻话斋呢样嘢真系。 即系佢好多，即系阿叻嘅，即系同阿陈玉庄嗰嘢好多都错啦。但系呢句一定啱嘅，公民党为反而反，呢、这个你都有得反嘅。 你绝对是为反而反啦，大佬！你呢个行人专用区点会反对？即系佢取消啫，点会反对佢取消？你问你即系打句问句都唔会反对啦。 喂，真系我真系未见过一个人支持。 咪有啲人依家就因为话，即系等于嗰啲咩中出洋子啊、陈云根，哎呢样嘢因为民建联都支持，因为嗰个本身唔系民建联支持嘅，睇晒新闻啦，嗰、那个系经民联提出，跟住民建联去和议啊，谂咗好耐啊，人哋都跟住咧，哎唔系佢做戏咁啊，唔使讲啦，你乜嘢你都讲晒佢，你啲阴谋论最啱。陈 云根永远是对的啦， 陈云根永远是对的，永远都系中美背后角力大战特务，唉，屌你老尾，即系咁捻多阴谋论咩？啱唔啱啊？你唔好讲话呢度啦，澳门都系咁，澳门街都系烦住人哋嘅，一样俾人射 BB 弹啊！屌你老味，知唔知啊？ 睇下新闻啊，根叔， 睇下新闻啊！咁唔通专登中联，唔通澳门嘅中联版专登引入一班大妈去嘈住当区嘅居民？咁佢为咩？个目的系咩先？个目的系咩？你话俾我听，个目的系咩？嘈到人哋射 BB 弹啊，射去嗰啲咁嘅大妈嗰度，咁你点啊？你即系你如果要有效管治嘅地方，会唔会专登激化佢矛盾啊？喺澳门嗰地方啊，谂落香港咁复杂啦，唉，屌你咩话？诶，香港唔系嘅，专登要揾啲稻草人啫咩嘛？唔系讲香港，讲澳门，澳门街冇嘢搞啦，系咪啊？冇人搞澳毒噶，咁喂，咁佢点解咁唔通佢专登揾啲大妈走去唱歌啊？ 唔会噶嘛，佢就系嗰班友本身系人憎啊嘛，屌你老尾，就系嘈啫嘛。屌你咪谂捻埋咁多嗰啲阴谋论，喂你嗰啲阴谋论咧，噏100次得噶，你又冇得去科学验证嘅。 即系佢唔中，咁佢咪当冇事咯。 唔中咪唔中咯，屌你老尾，唔中佢又唔提。 寻日都有讲噶咩嘛？呢、這个搵呢个容海恩闹呢个菲佣，咁系想引入中国嘅佣工啊嘛，取代菲佣啊嘛。 佢呢啲咪又系中美背后大战嗰啲 approach 咯，即系话呢个又共产党嘅阴谋嚟嘅，就叫阿容海恩去反菲佣，就搵啲北妹咧、北姑咧就落嚟做佣工，北姑先唔捻同你做佣工咧，屌你老母！你叫嗰只北姑鸡都唔止啊，2000蚊一个月，屌你老味！陈文根你叫乜嘢鸡啊？你叫咩鸡？屌你老母！你一 Q 钱唔知2000蚊啊！2000蚊同你做24小时喺你嗰个屋企嗰度做工人，发捻紧梦啊！你真系，你当依家几多年啊？1978年啊，啱啱改革开放啊，2018年啊，傻仔！点捻样2000蚊请一个北妹可以落嚟服侍你啊？当系菲佣咁使啊？发紧梦啊？你系咪？屌你谂啊！大陆都有最低工资啊，都唔止呢个数啦。做富士康嗰啲都唔止呢个数啦。佢仲系有啲北啲大陆嗰啲大学生会落嚟，即系做呢啲佣工。呢啲系咪即系呢啲系咩嘢？ 最话咩大陆大专毕业生都系呢个价？ 点会系？我又识咗阿郑锦满个私人样先，唔记得咗添。屌你系咪真系？你有批评？哎呀，太后收听紧，啱啱见到佢打招呼，欢迎晒，晚安晚安啊！咁啊，所以咧就系呢一个啱讲到边啊？呢一个 咩中国嗰啲咩 系啊？佢 话妹啊嘛， 嘥气啦！陈文坚你已经勾晒噶啦，大佬，你真系勾晒啦！因为根本上系大陆嗰个工资神早已经超咗2000蚊人民币好耐噶啦，一个月2000蚊好耐噶啦。大佬退休金都唔止人哋社保，唉，真系发紧梦。你喺边度请人啊？你去2000蚊啊？嗰啲农民工啊，即系入省打工嗰啲都唔止啦。唉，真系。咁啊，好啦， 低能啊！你讲， 即系好低能啊！佢啲言论真系。跟住唔系 富士康都唔知啦。 喂，但系佢嗰啲追随者咧，又唔会去即系质疑佢噏嗰啲言论。喂，呢啲咁鬼即系嗱，你又噏嗰啲中美代理人大战啊、机械人大战啊，又冇得驳你啫，系咪？即系佢嗰啲有信阴谋论。喂，但系你呢个唔有数据， 2000蚊好确实咗。 喂，好确实，好具体啊嘛！呢、這个数据系就系，唔系就唔系。咁点会？唉，真系。跟住佢嗰啲又唔驳佢，跟住话系啊，唉，就系、是、想换血啊，搵啲人落嚟住够7年换血。屌你老尾，真系你唔好乜嘢都真系呢啲人咪就系谂坏咗脑咯。永远咧，成个脑都系一个 approach 去解释世界所有事，就系阴谋。 都系中美大战， 就是、中美呢个大战。 香港系中间人夹心， 就系唔捻 work 咯。你唔可以背后有一啲。但我唔会排除所有，即系我唔会排除任何一件事咧，都冇中美嗰个因素存在。比如话你肥佬礼就已经系啦，系咪？咁但系嗰啲有迹可寻个 Fox 嗰度揾到噶嘛？嗰啲证据系，咁但系你呢啲系冇证据噶嘛？你唔可以单单嘢你话系中美代理人大战，大佬有冇咁多啊？即系你一单有，你又话单单都有，你黐线嘅咩？啱唔啱啊？ 系咪都系？ 你系唔系都话系？喂？嗰、那个张五常嗰个 demand and supply 嗰个供求理论啊，人都谂咗好捻耐，买吉者然先谂到出嚟，系嘛？先至话即系 justify 到哦，原来咧呢、這个供求嘅理论咧，就系、是、可以解释到世界上咧，即系嘅经济事件嘅咁样。喂，你屌你老母，你嗰啲就唔系中美代理人大战，就解释晒所有嘅政治事件噶嘛，大佬。 反正当你都系收美国钱啊！ 咪系咯，唉，咁好啦，咁我哋就冇啊，佢嗰阵时都老屈啊，郁敏收美金噶啦，都冇嘢好讲。所以嗱，呢啲人咪系咯，佢夹硬嚟噶，喂，佢唔会谂到收卢布， 收 唔系啊，啲人就唔系收人民币，就系、是、收美金，系咪？即系你讲阴谋论，不如你即系。横掂你都系鸠噏嘅啫嘛，你不如讲 收苏联钱得唔得？ 收苏联钱啦，你不如讲下其他啦。屌你老尾，真系你横掂你都系鸠吹嘅啫嘛，你咪丰富啲你嗰个 中美苏大战都唔得，加啲元素落去。屌你老母，成日都中美大战，全世界得两个国家。屌你老尾，即系等于有一轮啦，唔知边个成日讲咩共济会，我唔捻睇噶。 边个？ 唔记得边个啦，都好著名嘅啲 KOL。成日讲共济会，我都唔睇你啦，乜捻嘢都共济会背后阴谋。 咁系验证唔到嘛？ 一阵又 嗰只 眼啊，嗰只唔知咩眼，一阵又何韵诗嗰个演唱会都有，乜系屌你！ 咁咪全 视 之眼啊嘛？ 系啊，唉，即系一讲呢啲就无捻聊啦。系啊系啊，乜捻都共济会，啲冇得解释嘅，根本就系你解释唔到件事，乜捻都话背后共济会人控制，我唔听呢啲咁嘅嘢都咩共济会啫？共济会叫你老豆老母，叫你老豆射精入你老母个閪度啊！即系我讲得粗俗啲啫，呢啲系咁系咪共济会叫你噶？黐撚線嘢都，即乜撚嘢都要攞呢樣嘢嚟解釋，你解釋唔到就解釋唔到噶啦，啱唔啱啊？白鳩黐嘢真係，即係咧，你有啲嘢咧係可以用你嗰個 approach 解釋嘅，你咪用咯。咁你唔係每一件事都 applicable 嘅，又唔好用咯，就係咁啦。啊，好啦，咁啊，即係講下咧呢一個嘅話説啊。嗱，一本书咧就同大家分享嘅，一就系一分钟阅读嘅时间。 咩啊？ 你冇听港台啦，香港电台咧有叫一分钟阅读，就李仪先生主持，张远军监制，你有冇睇过啊？ 冇， 冇睇过， 冇啊。 好啦，咁依家咧，我哋不如咧就系。同大家介绍下一本书啊，好唔好啊？兴宏陈， 我的美丽与咩咩？ 我的美丽与哀愁啊！哎呀，咁我哋咧，不如依家一齐欣赏一下秀姑嘅文字啦。 你惊你讲容貌啊？ 容貌唔使大家睇相。在我的美丽与哀愁，我睇到一个银绿色嘅时钟啊，佢嘅款咧就有啲古旧，个壳咧仲有一啲生锈添噃。忽然咧，我就俾佢吸引住啦，因为佢而家嘅地方感觉有啲距离啊。哎呀，我问下时钟嘅主人，佢系唔系喺啲乜嘢地方拆落嚟嘅呢？佢话俾我听啊，呢、這个钟呢就系一条乜嘢已经废弃咗嘅船上边嘅树拆落嚟嘅。佢仲话俾我听啊，嗰、那个钟系打得开嘅噃。咁我就跟住佢嘅说话，利用旁边嘅一粒的，佢都唔系一粒的啦，好讲啫。 一粒的佢真系咁笑，我真系想。 佢一粒屎，佢一小粒手把，咁我要即系将佢转为粤语啊嘛，冇办法。 小粒手把咩嚟噶？ 啊，即系唔系一粒的，总之一个手把啦吓。咁佢冇形容咩？我当一粒，咁我就利用旁边嗰粒的拉开咗个钟啦。哇！我睇到里边啊，空空洞洞咁样，咩都冇啊，而一直维持住个钟嘅运作，就只系一件要安装电芯嘅电子零件。哎呀，我呆咗啦！先前佢深深吸引嘅感觉，轻机，你先前深深吸引嘅感觉都消失咗啦，知唔知啊？嗰、那个钟里边空洞嘅地方，原来应该系放机械零件嘅地方。佢一定系喺俾人搬嘅时候整坏咗咯，所以先补翻件电子零件嚟维持佢嘅运作。哎呀，大概啊，美丽嘅东西都系经不起时间嘅考验啦，即系例如秀姑啊。 都系 fail 啊！呢个美丽的东西啊！ 时间过后，美丽嘅就只会变成淡淡嘅哀愁啊！哀愁经过时间之后，亦都会渐渐渗出佢嘅美丽之处，即系好似我瘦姑咁啦。 因为我加上去 时间美丽哀愁，他们有着不能言喻的微妙关系。究竟他们还有没有更深的关系呢？我想知道，所以我主动去寻找了。如果你也要知道，你也应该主动去找。我这样告诉那个时钟的主人听，仲好快呢，就放低手上嘅时钟去寻找我嘅美丽同哀愁啦。瘦姑啊，呢个系1996年6月20日啊。哇，真系好深深咁感受到嗰种美丽同哀愁啊，真系哎，好美丽啊！好似瘦姑 小美丽， 小美丽，哎呀，依家好哀愁啊！即系真五十二，哎呀，好哀愁啊！经过时间，即系个美丽嘅东西都经过时间嘅考验啊！哎呀，真系，唉、哎，真系，好啦。咁你即系睇下，即系迟啲我哋继续。喂，佢嗰本书好正啊，好多噶。 你买咗？ 文章唔喺公共图书馆有，黐线！即系读出嚟就话俾你买咗。喂，即系等人哋问你系咪去咗汪洋嗰、那个嗰、那个咩啊？栋笃笑啊！即系，唉，即系话俾你买咗。 喂，咁唔系佢两件事系有冲突噶嘛？呢、這个汪洋大同栋笃笑 吓。咁啊，阿秀姑同美丽个有冲突啦。咁啊，秀姑有美丽过咩？好啦，佢话第一篇就其实早已喜欢你。要知道旧同学仔喺毕业之后有冇进步啊？但系睇佢哋身边嘅情人就知道一清二楚啦。咪睇下你隔篱嘅黄杨达都知。 要排套长睇啊！ 回力镖啊，回力镖啊，你而家叫做回力镖 啊！廿几年嘅回力镖啊！ 回力镖，哎，系啊！喺旧同学嘅聚会当中，你总系会发现某某旧同学啊，同某某旧同学啊，竟然走埋一齐谈起恋爱，恋爱啊，恋爱啊！当你好奇咁问佢哋点样开始嘅时候，啊，佢哋一定会话俾你听。其实我哋中意咗对方好耐噶啦，只系从前胆小又唔够胆表示啫。阿秀姑话啦，我听完之后我一定忍唔住，个扑一声笑一声，哎呀系咩系咩系咩？咁啊，即系总比起啦，诶，毕业之后我哋一直唔能够认识到其他男仔女仔咧，呢句嚟得直接嘅，咁啊，即系佢耻笑人哋啊，唉，真系 咁样贱嘅，甚至以前已经 吓、啊， 以前已经咁贱咯。 佢不嬲都有一个八婆啦，你冇变过系？人哋啲旧同学拍拖有关你事啊？佢话即系佢串人哋啊，话人哋识唔到第二条仔啊，识唔到第二条女啊，就沟个中学同学啊，唉，真系。咁你只系同阿黄杨达又点解臭味相投啊？屌咧，你冇笑你啦，戆鸠，屌真系咁你笑鸠人哋。佢好多篇都系咁噶，啲迟啲即系再同大家 隔底，即系以前已经咁贱啦， 系摆咁贱噶啦，我的美丽与哀愁啊，好正啊！咁啊嗱，下个礼拜我哋就会讲埋呢个溪前诗嘅吓，溪前诗就要涉嫌抄袭嗰单嘢，我哋会讲，因为我要 send 啲资料俾你睇啊， 系即系今日即系搵我嚟搞啊！ 你都睇下都啱嘅，即起码你知道佢边处抄袭嘛。佢系好都几大篇幅啊， 即成个故事脉络都系抄。 你要睇下佢嗰、那个，佢有啲对白系啊，我一send俾你睇啊，系啊，类似啊，咁唔屌你，唔会 copy and paste 嘛？咁捻扑街， 你呢个唔到啊？ 唉，真系。 喂，仲好多啊，大佬，佢本书咁样几咁丰富啊，真系，你知唔知啊？ 系就系要深究呢、這 个。不过佢本书好犀利喎，得百几页嘅啫，知唔知啊？ 仲有阿 king， 系嘅，佢出十零页热狗都买噶啦。 咪嗰阵时未有热狗噶，屌你本呢本九六年出噶， 咁耐嘅咩？ 系啊，我的美丽与哀愁。 我以为你讲金钱诗啲。 我唔系唔系唔系，我的美丽与哀愁九六年未有热狗啊，嗰阵时 已经咁贱。 系啊， 咁有一堆贱人走埋一齐咯。 唉、哎，真系。不过佢嗰啲喂，佢里边有啲都好过瘾噶，有啲咧系长篇咧，我哋可以做广播剧噶。 啲故事嚟， 故事嚟噶，不过就全部都系得我一把声啫啊！就系咁啦。好啦，咁我哋就依家我哋开始听益友嘅电话咧，差唔多成点钟啦吓，尽快收听、 啊、 接听。好啦，第一位啦，睇下第一位嘅益友先。嗱，时间咧已经嚟到5月27号凌晨1:01啦。81912047 81912047吓、啊。喂，早晨。 喂，早晨，早晨，你好啊！ 喂，早晨，点称呼啊？ 系啊，我啊，法国佬啊！ 喂，法国佬，喂，哎，法国佬，哎，早晨，早晨，早晨！喂，你开咗个新， 按咗， 喂， 到个声先啊！ 喂，你开咗个新 account 喎？点解嘅？ 哇，我旧个 account 因为长期好卵似嗰阵时，你我哋啲文运领袖咁样长期俾人捉话监狱咁样样，我而家我 Facebook 个 account 又好似咁样样。 哦，即系你嗰、那个，即系你嗰个 PA 嗰个又冇得用噶咯。 PA 张嗰个唔系开翻噶，总之我一喐动咧，俾人俾啲土共组织咧知我个 account 有喐动啊，可能开个 post 咧，佢就即刻走，佢即刻扑救我噶啦。 吓吓吓吓， 冇啊！依家我即系呢一世都唔捻使用啊！嗰、那个。 O K， 咁啊，呢个即系你嗰个 PA 张，所以就冇得用啦，要开一个新嘅。 系啊，唔系都可以，因为系运作到嘅。 哦，但系 我 就费事出 post 啦。系啦，咁有即系你哋 PM 我都可以照样 PM 俾一张，咁嗰个我都回到。因为如果我一俾人禁言咧，我连 PM 能力都冇。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所以你就唔出 post 嗰个就哦。 我唔出 post， 我一喐得噶，我连其他 post 啲 like 都唔俾得，因为我可能我喺阿神哥呢个 post 一俾 like， 俾嗰啲咦喂。 我、哦、发现你一喐啦， 佛嗰度个阿根又系啊系啊，又喐得翻啦，又走去集体督鸠佢先，咁又系死鸠咗噶。 哦，咁所以 啊，冇噶啦，依家好啦，似啲嗰啲大陆嗰啲维权律师咁长期俾人捉到去坐监。 咁冇得用字啊，嗰、那个就唔好有互动啦，开个新嘅 account 啊。 我唔使啦，咁我新嗰个直头，我直头真名叫张家显嗰个就可以 at 我噶，你哋。 系嗰、那个我都 at 咗，因为开头你 send 俾我嗰阵时咧，就跌咗落 spam 噶、嗯，后屘租租乌话俾我知先知。 我唔紧要，唔紧要，都通知翻。唔系因为我 P 一张嗰个开翻，我都会通知你啦。今晚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你喺 Instagram 嗰度有话俾我听啊，系啊系啊。 系啊，冇 啊，最主要佢上个礼拜想打嚟讲就系讲菜街嗰啲嘢咯。 哦，喂，好好，喂，你讲下喂。 即系我有阵时咧，觉得咧，喂，街头卖艺啊，斗下钱冇乜谂嘢所谓噶，真系， 吓吓吓， 系咪先？因为我依一个系我其中一个不如退咗休，可能咩转转吉他周围去，其中一个理想嚟噶嘛。 吓吓，即系你觉得喺嗰度唱下歌冇所谓？ 冇所谓喂，但系屌你乜啫？喂，我长久以嚟我自己都有阵时间唔中喺 Facebook 讲啊，我一路以嚟系个质素问题同个地方错喺度啫嘛， 系个地方错咗咯，直头系，我都觉得唱歌冇所谓。 以前都有个大笪地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嗰个喺个海边嚟噶嘛， 喂海边你屌大捻块地呢啲地方啦，你启德已经有啦， 吓冇诶嗰度 多捻鱼， 佢唔系，但系嗰啲人咧，点解要喺旺角嗰度搞咧？即系佢本身都冇人听啊嘛，本身佢庙街都冇人听，被人赶咗出嚟。咁佢咪要喺个人流最多嘅地方嗰度搞，咪逼啲人听咯。 哇，衰过庙街啊，真系。 喂，如果 你 啊，如果佢系有人听嘅，佢使乜专登去旺角嗰度唱？要去边度唱有人听啦？ 咪咯，喂，你庙街街边，即系公厕隔篱嗰度啊嘛，庙街公厕隔篱嗰啲好捻多年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 喂，咁你最緊主要係喂喺香港人口密集之前已經有嗰啲啦嘛。 咁嗰度又唔同，咁但係嗰度日屎悠久嘛，但係旺角嗰度唔係噶嘛。 係啊，旺角唔係啊嘛，你密集咗之後，你先喺嗰度生安白做，屌你做個好似廟街咁樣樣，我屌你俾我街抌花盆啦，黐撚線啊！喂，咦？喂，今時今日冇喂。我可能嗰边啲人唔多识弹钢琴，你点样俾我抌个钢琴落街啲咪黐捻线，嘈捻到，系咪先？ 系，咪佢哋应该咧去翻一啲冇乜人嘅地方唱，唔好喺旺角唱。但系佢哋又 大 捻把 大角嘴大捻把，我屌你！你喺我有阵时经过嗰头都影张相，大捻把空地，我要空地啊嘛。 吓，唔系佢就嫌嗰度冇人去啊嘛，山卡拉啊嘛。 屌你老味，到时咪穿梭巴士乜乜柒柒咯，又可以制造就业机会，所以呢个政府都戆鸠啊！屌你老味，系点会冇地啊？所以陈淑庄又戆捻够鸠啊！嗰日俾人屌，系好捻多地啊，收捻埋都喺地，唔捻攞嚟起楼啊！屌你老味，系将个屌将成个评论屌引捻咗去个高尔夫球场嗰度都戆鸠鸠，除咗呢个高尔夫球场之外，仲有几千亩地未捻喐过啊，屯捻咗喺度嘅依家系。 系佢唔会讲嗰、那个，佢依家就因为泛民要讲嗰个粉岭嗰个高球场啊嘛。 屌你都搞掂其他嗰啲先啦，嗰个系要搞嗰、那个就吓，系咪先？但系唔系真系去捻到，唔系真系去到咁捻钱咁赤土噶，即系你一路都有数据啦，你自己上网 check 得翻 嘅。系大把啦，大地就大把吓。 系啊，几千亩随时起得楼嘅，唔知千亩几二千亩就多啦。根本就政府权利，一路话冇地都嘥过气，系咪先？你边有就喂九龙新界叫各挖一个区嚟做呢啲类似大笪地都好啊，多过瘾啊！ 吓， 你好似即系啊有冇睇嗰套嗰时洪金宝咧旗下嘅《木星》咧？有冇睇过啊？ 有，嗰个咪就喺大笪地嗰度啊嘛。 唔系。啊吴耀汉笑佢讲嘅咩？点捻咗？点捻咗？每个过程到嗰度， 系啊系啊， 系 咪嗰度系咩？喂，嗰度几嘈都冇所谓，嗰度系咪先？你中意 ebook 升上又有系咪啊？测字又有乜都有啦。 即系嗰阵时咧，即係喂個做法可以點樣咧？可以屌即係喂講緊，即係講下好似我哋屌做緊呢啲屌佢議員討論緊，屌區議會咁樣，唔撚先要兩兩多兩緊會。喂，嗰陣時啊都可以噶，天尖沙咀文化中心啊，同埋咩啊投標啊，喺度幫人畫畫又得啊，畫紋身又得啊，整水池又得，點樣都得噶。 係。 喂，你咪將呢個做法點樣搬去點自引發啲大角咀海旗咁個位，係大笪地點整呢啲咁咯？你唔係真係淨係表演啊嘛？到時你有幾日有啲車又有啲咩？ 係啊係啊係啊！ 又揾錢啫，屌諗下諗下，屌搞啊，屌焗緊你，屌你老母閪得喎！ 政府又首先唔會搞呢啲嘢，係、哎、 啊。 佢只会搞， 如果有钱就屌，自己搞烧烤场咁搞都仲得。 因为政府不嬲唔搞呢啲大笪地好耐咧，就搞咩美食车啊嗰啲，专系搞啲无谓嘢嘅吓。佢又唔想。 屌你个长贵，依家根本屌你乜？政府成日想我哋搵钱搵两样嘅啫嘛，帮大财团搵钱，帮大佬搵钱。 吓， 屌你同埋屌你想我哋买呢啲贵楼铺啊？屌你老母閪，佢哋有得第二啲项目啊？ 系、哎，佢就唔想你啲友聚埋一笪地方啫嘛，咁所以就唔会搞嘅。我相信又大笪地，但系就吓，但系佢哋就会搞好多嗰啲咩无谓嗰啲美食车啊咁样咯。同埋佢哋话要泛民话要政府发牌咧，同埋左家伟政府发牌咧系多余嘅。喂，大佬你都唔信佢，你又叫佢发牌，咁佢一定执法不公噶啦。你迟啲又闹佢，咁搞完咩啫？ 嗱，喂，其实真系平心而论， 系 喂。政府有冇人啊？企出嚟啊！如果真系讲翻好十八老师坐喺度倾偈啦，点解同嗰啲十八老师又胡说八道，周老板倾偈啊？真系到喂，屌你喂，你政府有冇出呢个嚟同下边嗰班大妈嗱真系屌你咁 嗱左交先講，喂有冇出嚟聽嗰班大把聲音，然後睇下大家想點搞先，係咪先？喂有時唔撚止班大把聲，喂有個僆仔踢波嘅好睇㗎下面。 喂，系啊，补咗啦，依家。 我见到只嘅波叔啊，顶满嘅。只波叔喺度播住咪，佢跟神喺度顶满嘅。咁嗰啲间唔中，喂，间唔中拍拖，等女朋友、等男朋友，屌一交男朋友睇下嗰啲咯，系咪先？屌你，我见过，喂，嗰啲间唔中我都摆低5蚊你啦，顶满啦。我顶到，喂，咁你要屌佢，喂，帮下佢哋都可以噶，系咪先？ 吓， 屌你，哎呀！ 喂，因为当初佢设立呢个区嘅时候咧，佢又冇咨询过，亦都冇讲过话会有呢啲嘢存在咧。咁我觉得对于嗰啲市民都，即系对于当区嘅居民都好唔公平啊！佢要搞呢嘢唔紧要，你喺边度搞都唔紧要，但系你拎出嚟重新咨询。通过咗地区人士嗰个嘅，即系佢哋都觉得同意啦，有一个咁嘅共识啦，觉得你可以喺度搞呢啲咁嘅嘢啦，咁先再搞咯，就唔可以挂羊头卖狗肉。喂，不嬲冇话你搞个行人专用区咧，就会衍生到呢啲嘢出嚟。喂，当初大家都冇谂过话要搞呢啲嘢噶，即系倾呢个区嘅时候，从来系冇人提出过话会有呢啲嘢咁嘅存在。咁你突然之间有？喂，咁呢啲嘢係已经係超乎咗当初嗰个原意㗎啦嘛。咁都咁耐啦，既然係咁。咁如果大家觉得啊，我依家有一个咁嘅需要喎，係要搞呢啲咁嘅街头表演嘅嘢喎。咁咪拎出嚟重新咨询过啦，睇下边度搞囉。咁啲地区嗰啲人如果觉得话哎 ,ok 喎，你喺我楼下搞都得喎，咁咪喺嗰度搞囉。如果唔係咁咪搵一啲空地搞囉，远离民居嘅地方搞囉。但就唔系 远离民居，即系要静。正宗大旺大捻把地方，正宗大旺、 啊。但就唔系继续喺旺角嗰度搞咯，因为你当初都冇倾过呢样嘢噶嘛。 旺角多海堤啦，一系就 吓， 屌你老味，系咪先 吓 咁嘅？ 因为当初冇倾过咧，就依家唔搞啊，好过搞。都冇，因为冇 最紧重要一样嘢。 嗯， 本应该谂住唔好打电话上嚟啊，费紧事。不过点解会咁样重要，一定要讲，一定唔捻搞得咧，就系、是。屌叶宝林支持啊嘛！ 哦，系啊，叶宝林走都系支持，你知咩事啦，大佬？嗰班友专同啲市民作对嘅，唉，真系。 因为咩？ 其实呢单嘢就应该点咧？就应该由你泛民吓、啊、提出你话要取缔呢一个旺角行人专用区，等建制派反对。屌，咁你咪有票咯？屌，你多捻鱼，俾人抢捻咗个议题，抵捻死噶！喂，当初你要求反对咪得咯？屌佢一定，喂你话当初提出，哎，我哋要取消呢个区，喂，到时民建联一定唔会赞成嘅。 系啊， 咁你咪保留咯，屌！咁你唔系，你又走去话要保留啲黐线嘅，咪即系同嗰啲咁嘅选民作对，同啲居民作对，吓、啊？因为嗰啲人，喂，大佬，嗰啲人好反感嘅，有我哋有啲益友都住喺嗰度嘅， 嗯， 吓、啊。 我花鸠起嘅， 系喂， 始终都系不了了之噶啦，之后都系。 唔系依家话准备四个月之后咧，就可能会系正式取消吓、啊。 嗯， 不过就要等， 仲要等四个月啊？ 系啊，仲要等四个月咧，先至运输署会即系依家仲考虑紧是否执行吓、啊，都即系可能四个月之后咧。 咁即系呢四个月都仲有大妈喺度跳舞唱歌噶啦喎。 是啊，他取消之前都 keep 住会有的，那么那些居民就要忍受多四个月了、啊、 哇，我想他就会越来越吵的嘛。 我的狗架啦，要把握这个最后的时光去唱嘛，会将会应该这几个月会更加搏命唱 的。 要搏命一，喂，他们只是准备 一封街就要唱的啦，这几日即是礼拜六日，喂，还不把握时间啊。 哇！我谂紧要嗰啲左交友去捍卫喎，阵间又 佢会噶，佢哋都话要佢哋阿叶宝林咧，一方面就话呢啲系噪音污染，另一方面又话其实呢个区咧都值得保留嘅，都有特色嘅咁样。咁我唔 哇，咁啊，叫佢快捻呢个占领彩街啦！ 即系我唔知佢嗰啲系咩嘢嘅逻辑啦，系咪？你又话人哋噪音，又呢度有特色，咁佢又到底想保留啲，即系成日话劣币驱逐良币，咁有边啲系？良币咧，咁样讲下咧吓，真系。 但系你唔可以话你唱歌形式嗰啲，你啱听就良币，唔啱听又系劣币喎。吓、啊，呢个其实喺艺术上边唔系咁啱吓，因为艺术你点分高低啫？系咪佢唔啱听？乜艺术？你作规管，你点规管咧？我真系想知啊！系咪摆部即系测分贝嘅机喺嗰度？一超过某一个嘅声量，就系要过去、警告佢咧？喂，只能够咁样规管嘅啫。规管系点规管？唔通规管佢唱咩歌啊？冇得规管佢唱咩歌、啊？你唔能够干扰。 你 永 远规管大细声噶嘛？ 你只能够喂。咁你規管，你只能夠規管個大細聲嘅啫，你唔能夠規管佢話唱咩歌啊嘛。 你可以口多可以彈嘢彈得係 嘅嘛。係啊，咁佢本身彈都彈到走音嘅，咁你冇規管佢嗰、那個，即係話你叫佢練好啲啲琴先至攞牌喎。你真係係嘛？咁點規管啊？我真係想知啊。個參考台灣，台灣嗰都好爭議性嘅大佬，唔係乜都參考台灣就得噶。 唔係咁，所以咪要掉去一个地方，即系可能平租嘅平租金嘅，即系大笪地咁样形式嘅咧。喂，平租金嘅，喂，佢弹得閪 吓， 冇人专登去听嘅，咁啊自然会收皮，咁样又咁样就自然淘汰噶啦。 系喂，有益有话规管唔准收钱，咁呢个得。如果规管唔准收钱咧，就真系即时全线收皮，冇人去噶啦，一个都冇晒。 你住而家买住嘅公民嗰边，系咪佢老苏噶嘛？吓，咁你咪即系淘汰紧啦，而家嗰班卵样。 哦，佢哋搞多场栋笃笑啦，继续嘢相又唔影啦，唉、哎，真系快啲。 喂，又冇人影到，又冇人影到相出嚟啊？ 咁冇啦，点影啫？嗰度大佬。 哇！咁样咁卵神秘，咪好似北航开会咁样。 喂，佢喂佢如果系觉得系佢哋有1600嗰场系1600人场嚟噶嘛？如果佢觉得系有1600人嘅，或者坐满入座率九成嘅，佢咪贴出嚟睇下咯，俾我哋欣赏下咯。 有捻啊！屌，一定少人到台庆啊！ 咁有几人我又唔知啦吓、啊，但系佢就希望佢贴出嚟喺嗰个1600人嘅场嚟嘅，佢话坐满啊嘛吓。 吓、啊！哇，冇细作影都上出嚟啊！ 吓，睇下佢有冇可以影到一张系有1600人坐喺度嘅相，我都想欣赏。 嗱 ，sorry 啊，因为我真系冇捻点留意佢哋噶啦。吓，系早排佢无啦啦又 up 啲高位又辣嘅话又喐文，我先至有嚼。屌你个屌啊！佢哋咁样样 ，cap 翻佢哋咁样样嘅啫，屌啊！ 系， 屌我真系冇捻留意佢哋，我都系从你哋嗰度先至知依家佢哋现在嗰啲人系咩人啊！你近排讲嗰咩林汪新嗰啲咯，我系都未睇见过嘅。 哦，可能后期啲啊，因为 系咩啊？热血少年军啊嘛，好似 我最早热血少年军嗰啲嘅。 系啊，少年军嗰阵时，佢从少年军系入热狗嘅呢个。 嗯，你都离开咗一个排，应该 离开咗噶啦。其实有阵时都想同翻啲，即系喺。即系透过你哋咧，都想同翻啲咧离开咗嘅，即系依家啦，都你未等离开嘅，抵捻死啦， 吓 系咪先？即系想同啲退役人讲咧，即系有阵时，即系唔使咁捻介怀而话入过呢个组织咯。即系如果你话我自己发觉到我自己感想嘅就系话，喂，我以前入过热狗，虽然依家热狗变咗咁样，但系我入热狗只系初衷。 系， 同埋我离开去到依家，我系冇得变过嘅。 系， 我今时今日我都系反共嘅，自己都系。 吓、 啊，系咪先？ 吓、 啊，咁喂，咁又喺热狗里面系咪做嗰啲唔应该嘅嘢？喂，譬如咁讲，喂，唔通嗰阵时占领旺角10月3日旺角打人， 系 把黄杨达用自己公民嘅首领身份吹我哋呢啲自己公民普通成员落去旺角帮。即系帮手，咁啊10月3日旺角成千黑社会打战王嗰啲人噶嘛， 吓 2014年，喂咁唔通阿黄大衰鸡我落去，咁唔通我否定我以前做嘅呢啲咁嘅嘢咩？ 吓 系咪先？ 吓， 喂佢以前我自己讲啦，即系我都到，即系我唔可以代表佢哋啦，即系只不过我讲我自己退役人士嘅谂法就 系 话，喂，以前我 系 贪佢可以打到，即系 嗌打到共產黨，即係佢係一個反共，係同我哋點樣一樣，我又係唔中意共產黨啊嘛。咁你屌喂嗰陣時咁撚多組織，包括社民連包括邊啊，全部屌唯一一個組織係會出嚟揸個麥打到共產黨嘅就係義工民。 係。 咁佢又喂去到今時今日呢個日子，佢都冇撚嗌到 佢。佢嗌唔好嗌嘛，佢嗌人唔好嗌，係佢遊行嗰度。 係啊。 你嗰陣時都講啊。 淨係我自己我發覺到。嗱，屌你老味，有名有姓啊！我 Facebook 个名都系叫张家庆嘅，屌 吓！ 我都喺义工群里边收过两，至少收过两次 order， 叫我唔可以嗌打到共产党。 系 一就系2014年，一次就系2014年10月前嘅， 系 日子啱啱占领后冇耐嘅金钟。 系 因为我支麦，我每次喺金钟攞麦，我都嗌打到共产党，打到共产党咁样嘅。嗰阵时啱啱喺金钟，咁 嗰阵 佢已经开。系啊，有人叫我唔好嗌啦，因为落咗 order。 系， 系啦，亦都唔俾我再嗌，亦都唔俾我再过嚟金钟啊，要我去旺角守住啊，咁样咯。之后就 哦， 咁第二次唔俾就系光复元朗走化反水果嗰次就系、是、又系嗰一次系打电话俾我，叫我系唔捻俾我再嗌打到共产党。 系 两次啦。喂，仲系呢两样都已经够捻晒，你喂仲讲乜捻嘢人叛变嘅？屌你，你自己叛变咗自己理念啦！ 哦，系啊，佢即系依家嗰你讲嗰阵时已经系2014年嘅啦嘛，嗰样嘢系 好捻耐啦，系啊！喂，依家直头屌你老母閪，我都唔捻知佢嘢，佢乜捻组织嚟？ 所以就系即系佢话叛 变，其实就我叛变就玩捻完咗噶啦，呢个组织就已经。 咁佢唉，佢依家玩捻完咗咧，就仲吊住条尾咧，就因为郑松泰仲系立法会议员啫。当郑松泰佢喺换届选举嘅时候落选埋咧，咁啊正式寿终正寝啦。即系依家仲吊紧命，有佢嗰啲咁嘅新津。 我依家最得戇鳩嘅有啲支持者，即系佢哋嗰边嗰啲支持者啦，即系都同我哋都即系都话。做过手足啊，但系咧佢哋仲系黐紧住嗰边。 系 喂，讲讲翻数字嗰啲，喂，所以我咪话，如果退咗热，即系同我发觉到一样退紧咗热嘅。 系 喂，我哋以前冇人做错。 系 真系噶、哦， 嗯， 即系喂，我其实有冇谂过，其实可能系我哋帮义工民做咗好紧多嘢，而系义工民依家只不过唔系以前嗰个义工民，我哋冇可能。冇我哋留喺度嘅原因嘅啦，已经系。就算佢唔变质，我哋都系要走噶啦。佢无啦啦屌你咁样，我边有谂紧过做义工民要帮人包书嘅啫。 吓， 系咪先？你戆捻鸠鸠做咗埋啲地区工作，我冇捻理过你啊！你系咪反唔反骨先？你仲系做呢啲，我哋都值得我哋走啦。 吓， 得唔得先？ 因为佢标榜用我啊嘛，系。 系啊，喂，我系讲紧有啲真系退咗热。是真的觉得有不同所以或者真的知道他是理念不同喂有很多以前真的是孭着义工民的名 字 出去出生入死 是 坐过监的或者被人告紧的或者差点被人拉的都有我只不过想是说即是借着你这个机会跟我们说喂我是有一班这样的手足我就不想说有一些人就是成日觉得在这即系贬低咗，哎，屌你热狗唔肯系，哎，热狗全部都系扑街嚟啊，大佬！喂，但你都知道，喂，如果真系为咗当其时2014年，或者即系唔系现在噶啦，嗰、那个义工民个理念真系打拼过，真系流过血、流过汗嘅，系好捻多人咯。 明白你嗰个意见， 啊、 法国佬。 系啊，真系喂，即系有啲唔开名啦，喂，坐过监嘅，屌到惊到走咗佬嘅，又有佢点？点都有啦，我唔会开名讲啦，真系就我唔想话真系一支竹竿打晒一船咯。依家暂时仍然喺义工群里面嗰啲真系抵紧死 啊！哦，嗰啲绝对系抵死啦，嗰啲系咪？到依家啲 仍然支持住里面有啲依家喺里面就有啲屌你围捻咗喺度礼还之谷，觉得自己嘅错嘅选择会系啱嘅，仲喺度屌烟米啊、竹捻啊呢一样啊，啱啱就话屌你又话。又黄捻鸠鸠又咩人哋赢爆全世界，即系普罗咧嗰个 系佢嗰个魏然啊嘛，嗰个 page 啊嘛，又即系好话，诶、哎、呢、這个赢爆全世界咧，依家世界杯先嚟唔做啦，即系咁样讲呢啲废话啦，佢哋系 多捻鱼啦，喂咁首先 屌佢个喂，首先个喂，本身个球鬼都完紧咗，咁梗系完啦。 系。 咁跟住喂，人哋可以依家去到第二度啫，我有冇谂紧个屌你咪？即系有阵时啲人咧谂嘢咧，永远唔会向一，即系永远向负面谂嘅。 嗯。 喂，会唔会卖 video 帮紧咗人哋啊？ 我觉得咧，就算系。我想我不会猜测 即 是背后那些动机啦。但是我又觉得是。 不做 我觉得做人呢很简单的。即是一个节目做完不做就好来好去咯是不是喂不嬲都是讲求好来好去不是说不做就要反面啊就即是代表什么这些是热血公民的特色思维感啫真的你看黄杨达 就是。他的思维就是这样的。 即一不做就代表你反面啊分裂半边喂不是的人哋。喂人哋做喂或者依家佢哋觉得啊佢想喺一个新嘅平台做咁你咪即係祝佢前程似锦囉你咪祝佢係咪好运囉。 我都唔想评论太多似锦都係人。 即係买 video 嘅台冇啦但我又觉得好多余囉。 人哋以前都喺有线嘅屌你戆鸠你都。 係咁即係 由头到尾都係啦。 咁所以我觉得冇乜问题咁佢做。咁你如果想听嘅咁嗰个就收费节目咁你咪俾钱囉。咁佢依家去咗第二个平台咁冇所谓㗎都係嗰句啫好来好去冇所谓啦係咪就唔係话啊佢咗第二个台又要追晒佢咁样呢啲係熱狗先至会即係做嘅嘢嚟㗎嘛。唉。嗱啊杨青龙呢就讲得啱啦就只有熱狗呢先入得唔出得嘅係咪就係咁囉。啊即是这些就是熱狗的種思维那個邏輯咯一般人呢就没什么所谓的是不是那大家、即是个节目是不是他都是做喂他也都是完了个球季啊是不是先他也都是有即是做好做满了整个球季结束了那他先至是去第一个平台那我都没什么问题啊他们都是有交代到啦是不是 多交 代。关其他有个雪山模式。他既然今天讲这些呢他不如讲回他自己的台好过啦陈文根自己做下一个台又自己自立门户搞个城邦电台。喂这些不见个睇啱啱啊我哋陈文根自己搞个城邦电台呢啲先系有问题啦，啱唔啱啊？你有冇可能做下？ 陈文根会跌？ 喂，你有冇可能做咗《热血时报》呢个网台？你又唔系，你又继续做紧《中援看天下》嘅，但你又即系开多一个城邦电台喎？咁你点会喂？ 我唔想知以为真帮人申请中援嘅嗰个方面。 咁点会喂？你咁系直接同热血时报竞争啊？呢啲系咪？咁你不如你呢啲自己搞掂先啦，大佬。同埋陈云根啊，冇去拜神噶，今次又冇去听栋笃笑噶，冇咗佢个身影噶啦，已经系。咁你不如顾掂下自己嗰个组织先啦，热血公民搞个港人一台。 哇！陈文根唔去，至少少廿个人、 啊。咁佢个流罗已经唔去啦。喂，即系好简单啫嘛。你自己搞，喂，即系等于咁样。我同兴旺产搞一个节目。喂，佢如果佢要开一个新节目，佢最多 under 我哋呢个所谓本土台啊，其实都唔系一个屌得我哋一个节目啫。咁、但系佢唔会话开一个，我要搞咗多个兴旺电台，自己搞个节目，咁佢唔会咁做噶嘛？系咪先？ 明争咁。 喂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我举例啊咁你陈云根、喂你话搞到个节目咁点解唔係 Under 热血时报嗰度搞呢你点解要搞到个城邦电台呢係咪先咁呢啲系咪问题啊你应该你自己搞返掂你自己嗰啲嘢先啦批评人哋买 radio 嗰啲嘢乜嘢啫批评乜嘢啫你自己嗰啲主持可以自己自立门户搞一个台又同时之间又喺你嗰个台嗰度又继续做緊节目嘅。喂你呢啲仲唔系你哋即係热狗嗰个思维当中嘅叛变咩呢啲系。啲唔去品评下咧，佢哋吓， 唉，屌你咁啊！嗰边啊，屌你嗰龙门， 喂，呢啲好有问题喎、啊，即系你龙门，唔怪俾人闹你龙门达啦，黄杨达，喂，呢啲系咩嘢逻辑嚟啊？ 龙门达边？点解叫龙门达？ 喂， 龙门达接阿胡志伟闹佢噶嘛？ 系啊，喂， 龙门达啦， 你自己 门达， 点解可以话？陈云根又搞到个网台出嚟，你都唔批评佢啊，大佬！佢呢啲仲唔系半边？你点解佢唔喂？佢要开节目，你热血时报大把时间俾佢啦，大佬佢堂堂一国师，一国之师喎，国师喎，大佬，你让路都要啦。 大佬，你自己你笑死朕嘅时间，佢话要啊，你都让出嚟俾佢做啦，点会俾佢可以自己搞一个台啊？同埋佢九万货金，万九收市乜，俾佢咁样走咗去，搞到得翻几百个收市，几百个点击，屌你真系！ 你谂啦，我谂佢出咁捻多集加埋都冇九万啦，我都一百字都冇。我系讲起同文哥，我系租租户喺边度啊？租租户， 租租户今晚冇主持，租租户今晚就 系，但系唔系佢应该就喂追稿好啦，我冇老疯子稿出嚟。 老疯子嗰个漫画啊， 系啊，追下稿啊，同埋喂差唔多，喂阿兄我多啲咩？喂。我 做 咩问埋 阿 腾哥？喂， 听 日俾只马嚟啊！ 哦，唔系，一阵间最尾嗰阵时讲啊，上次嗰个好惨啊！上次， 系上次我都惨啊！ 系啊， 系啊， 咁啊，一阵间临尾讲啊， 学紧，系啊，景姐咧，我都学紧买马。 好，喂，多谢你电话啊，快过佬。 好啊 ，OK， 好，拜拜。 拜拜先 ，OK。 好，我哋就继续听电话啊，即系希望啊，佢哋管掂自己台先啦。唉，真系。 人啦、啊，讲贱价最贱价高咪郑锦满咯，喺冇通知入即系技术人员轮台个台嘅情况下，突然之间开下咪话唔做。 喂，大佬你即系唔做都要俾七日通知啊！屌你真系，啲人咪就所以我就话斋冇嚟搭讪咯。喂，早晨点称呼啊？ 喂，早晨，喂，小明啊？ 系小明，请讲啊。 喂，陈叔冇啊，我咧。都好耐冇听嘅，不过今日听翻咧， 系 你咪十二九喺屯门嗰度嘅， 系 嗰个作为啊，你就令我突然谂翻起两年前立法会选举嗰时，本土派咪夹起咗嘅， 系 日日追，即系有翻多少嗰啲感触啊， 系 咁就两年啦， 系 喂，但系点解我又会留意你咧？本来系我听你啲歌先嘅， 我听我啲歌。我啲嗰啲 咧 教歌系嘛？ 唔系认真嗰啲，你读古文嘅，我都系读中文嘅。 哦，你都系读中文嘅，啲师兄嚟嘅。 系啊，大家唔系啦，师弟啫。 系、 哎、 真系。 中文系一二三四五六七嗰啲嚟啫。 唔系，即系，唉，献丑啊！我嗰啲歌就真系。 唔系你啲，唔系你啲，所以咧，你啱啱读阿豆姑嗰啲文咧，令我谂起咧。 系。 我以我理解的中文应该是骈四俪六，即是以译书张爱玲那种精炼的文笔为上品的嘛。 啊、 我就是一有时候看到那些，我真的觉得可能我不懂的、啊。 是。 不过 我年纪前听你呢，还有现在呢，我即是我开始，我不知道我没有理解错呢，我觉得你答人答得叻咗。为 什么呢？ 因为你怎么说呢，即係比如你嗱，譬如你，即係我覺得同教主有啲，我唔知啊，可能我輸入啦，可能啲唔知會唔會換親啲益友。即係譬如你要話一個人去講嘢冇 point 咧，你能夠，即係你話人哋冇 point， 你必然係一係你就好有 point， 話人哋冇 point， 即係高下立見嗰種啦。 嗯。 或者你純粹指出去滑稽嘛？咁你啱啱就講咗，其實藝術有藝術嘅形式嘅。 嗯。 咁咧，你就除咗你爆先講粗口之外咧，你能夠指出嗰個謬誤喺邊？同埋你啱啱表熱狗咧，你除咗講個黨格之外咧，就講你邏輯不通啊嘛，即係想法，即係你想法行動啊嘛， 係， 因為行動戇鳩就即係代表個人戇鳩啊嘛， 嚇嚇嚇， 咁你咪豬狗逐色咁樣揼咯，我唔知啲益友點聽啦，可能純粹覺得你嗰個寒氣夠咁樣，好似人哋梁啟超寫文章係咁 fit 埋佢嗰啲，但我覺得聽我就覺得。好听过以前咯。 哦，咁啊，即系多谢你支持啦。我哋都系继续。 可能我猪入嘅，就可能我都系猪入嘅，就我 唔 知啊。 唔系，即系多谢你支持，就系即系我哋会继续系嘛，根据嗰个客观事实做主观评论，就继续是其是非其非啦。吓， 系啊，同埋你嗰、那个，即系我觉得，我唔知道你系咪因为要就嗰个雅俗共赏个问题咧？ 系。 点解你好似硬系即系将你真系识嗰啲，你忍住唔讲咧？因为我睇你填嗰啲词咧，其实我都系好欣赏嘅，起码你入韵系入得准嘅，全部都。 因为点解唔讲咧？阿小明，因为你讲咧就即系冇收视啊，讲。 我觉得你填得好过陈荣谦喎，直头。 咁啊，冇咁巴闭，陈荣谦嗰啲系。 唔系陈荣谦去流行啫，但系我完全都、啊、 我完全听唔到有咩典故，你嗰啲有典故，不过而家费事讲啦，起码你用字用得典雅啲啊。 你唔见我好耐都冇再填啦，因为都冇人听啊嘛，咪唔搞咯。 唔系嘛，你讲咩？喂，你有啲字咧，深度要查字典，我顶你个肺。 咪嗰啲唔啱咯。 有啲嘢落袋，佢有啲。 唔系嗰啲咪，如果要深度查字典就唔啱噶啦，嗰啲字，因为要流行曲，违反流行曲嗰个准则噶嘛。边只字啊？我都冇乜用生僻字喎。 点解听落去？即系点解我话今日咧忍唔住打嚟咧？就系、是、我开头听你系听你啲歌先嘅。 系。 咁而家咧，咁你就上年我都觉得喺嗰啲情况就好难讲啲乜嘅。跟住今日突然间听翻你讲乜艺术嘅形式咧，就谂令我谂翻你文学史嗰啲 系 嗰啲经历。咁就成件事就用嗱，你容许我咁讲，都一条线咁啊。 嗯。 线性咁样令我回想翻啲回忆，咁我就觉得好好听咯、啊。今日。 哦。 因为我其实我一路听你咧、嗯，我其实系好欣赏你。当然你有嗰种吉事啊，唔怕死啊。 吓、 啊。第二系我本身听人屌鬼咧，中意听啲比较屌得重少少嗰啲。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 同埋咧，即系你系太客气啦，夸奖啊，真系都系即系托大家嘅。 有样嘢咧系你必然系要即系咧，你要一刀切中个问题嘅核心嘅。因为我身边都好多助教，我都好睇佢哋唔顺啊。但我真系讲到费事， 系啊！喂，你叫啲左交捍卫粤语，你叫左交捍卫粤语啊，就多啲利用粤语嚟到去咧创作，系嘛？就唔系屌你妈用口讲，亦都唔系用个字去写出嚟嘅吓。我唔知同唔同意啦。 唔系冇啊，我觉得即系有阵时，我觉得本土即系点讲咧，即系教主嗰啲咧，真系不扮高深只求全真嘅。有阵时啲人咧讲，譬如佢讲得出嗰个理论啦，即系读社会学嗰啲仆街咧，咪好多腔嘅，佢解唔到噶嘛。 吓、 啊！而你今日譬如你讲个艺术形式，艺术系冇高低，啲左交一定系觉得有高低啦。即系佢哋未必睇过莫言嘅，但系佢哋就觉得哇，攞个诺贝尔一定系掂嘅。就例如杨岳桥，你唔知佢讲嘢有冇 point， 但系你觉得佢嗰个 title 同埋个职业咧，就觉得好掂。我就觉得呢啲粉肠都系祸国殃民嘅。 吓、啊，你问我啫，就系佢啲左交咪就系、是，唉，点讲咧？你同佢去纠缠啊，都冇用啊！即系佢哋讲咧，一定系屌佢全能全知，一定系有道理噶。你唔见我咁多年嘅人，我都唔会浪费时间或者浪费唇舌。喂，大佬同佢写文章对驳，即系嘥时间嘅。喂，首先做呢啲嘢，到底我就考虑一样嘢，有冇效果先？你如果要说服一个左交，我话俾你听系绝对冇效果，佢唔会俾你说服得到。咁如果你话要说服其他人睇完你嘅文章而 buy 你咧，咁不如唔好写，因为咧呢啲嘢系个读者甚少啊。咁啊，即系呢个我个人睇法啫，系咪？咁当然你可以写其他嘅文章，就可能啲读者多啲啊。但系你同左交对驳咧，就我唔会咁做啦，又嘥时间啦，系。同埋 唔系，但系我听你，即系我觉得你系你，即系我觉得你个唔系，我知道每个人去每做一个行动都有佢嗰个特定嘅观众群同埋动机嘅。但我觉得你个饼可以做大啲啦。最紧要你本身个人系得噶，你明我咩意思？即系我唔系打嚟擦鞋噶。 吓、 啊，即系有阵 时，一二九话你收咗钱噶啦，系。 我听过 D 一八嘅，其实 吓， 即系譬如佢哋想嗰阵时，譬如佢哋想，譬如好似讲一地两检嗰啲啊， 系。 唔系，但系个重点唔系咩？我见到嗰个李慧玲同埋阿余若薇咧， 吓、 啊，顶佢哋讲咗，即系讲咗一晚咧。佢哋喺度描述紧件事有几 gossip， 而唔系直接讨论紧件事嗰个牵涉个范围，即系唔系讨论紧 the thing itself， 而喺度讲紧啲花生嘅。我觉得屌你老味，即系，但我点解我咁关你咩事？我觉得如果你即系神区，你系可以能够辩论件事本身咧，即系证明你。你喺我嘅 understanding 里面，你 understand 件事嘅嘛？ 嗯。 咁如果你有嗰能力 understand 件事，你系可以做大，即系你即系推而广之，令到多啲受众啊！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 我哋会听到你嗰个意见，都会考虑下嘅。其实我根本上我都有即系有填一词，不过我冇再推出啫嘛，变咗自己听。我真系冇推出到，亦都冇摆上 YouTube， 冇整啊！今日叫啲。即系我啲朋友啦，其实我又其实有填到词嘅，但冇再即系公开过去贴出嚟咯。 咁其实你系咪系有经历所以填，定系纯粹为民造词咁嗰啲啊？如果唔系好难填到咁多首嘅。 你见我依家都已经系即系 点讲咧？你有嗰个感觉就会填到噶啦。咁但系填咗之后，我都冇公开到嘅。咁我有啲系你万兴旺请知啦。有一只后屘直头系即系某歌星啦，唔好讲边个啦。咁佢唱完之后，我到依家呢一刻我都冇公开过。但系喺我嗰个 iPhone 里边有呢一首歌，我自己听变咗。 顶上啊！大佬，我有追咗一首首都翻 听。啊，唔系有一首咩？有一首有半分钟摆咗上网，跟住我冇。即系喺我哋嗰 YouTube 嗰度有噶，半分钟跟住一分钟定半分钟，跟住我冇摆晒全首，后屘我都懒到都，唉唔摆冇人听，我觉得即系唱嗰啲无谓歌又有人听，唱呢啲又冇乜人听，咁不如唔好搞啦，咁样先后屘先冇再摆出嚟啫嘛，吓、啊。 喂，我见啲益友话下个嘅，咁啊不如自己再讲啦，好唔好？我惊都俾。 O、okay, K， 喂，好啊，喂，多谢晒电话小明 ，O K， 拜拜。 好，拜拜。 下一个啦，啊。唔系噶，所以你话有冇填？填就其实有，不过就冇摆出嚟啫吓，咁啊咩啦，系 我都唔知啊，冇话我知 咩唔知啊？嗰首咩啊嘛，侧田嗰首即系改咗，唔系侧田唱，侧田系原唱，后屘我即系转咗做粤语嘅词，咁我唱咗就冇摆咗全首出嚟嘅，系因为我觉得都。唔好搞嘥气吓， 唉，唔知咩嚟， 又冇人听啊，系睇下呢个益友有冇瞓着咗先。如果有咧，就下一位啦，啊，因为等紧要费事佢个电话号码咧。 你已经被接驳到噶， 去咗留言信箱咁啊，下一位啦，啊。下一位嘅益友。即系冇人听嘅，嗰啲系会 今晚收工啦。 今晚收，今晚都冇人听啊！ 差咗两点啦，哥。 喂，你唔系要等两点九咩？ 系。 喂，早晨，呢个点称呼啊？喂。 系早晨啊，陈哥。 系到你啦。 系安德鲁啊，我系。 系安德鲁，唔系安德烈，唔系谭家博，安德鲁，请讲安德鲁。 系你好啊！我今日打上嚟系想讲下栋笃笑嗰单嘢嘅。 系，请讲啊。 系咁，另外我啱啱 message send 咗张相俾你，咁啊，转头可以开嚟睇嘅。 系message 你唔好 send 俾我啦，好窒噶，依家我系。 系。 吓，你请讲 啊 吓。吓。 冇，我话Facebook 嗰度 send 张。 唔系 你 Facebook， 我讲俾你听，已经我开唔到咁多嘢，好窒噶啦，依家已经系。 哦，得， 你照讲啦，系啊，你 照讲啦， 系你照讲啦，系嘛， 吓嗱喂，栋笃笑嗰度咧，我哋系想咁样讲啫，我哋系话即系试下大家代入去黄杨大国角色嗰度， 系， 如果你作为一个主办人， 系， 如果你第一场即系佢而家做咗第一场啦， 系， 如果你第一场可以卖到九成嘅飞，因为佢话坐满九成啊嘛， 系， 如果你第一场可以坐满九成人。咁你運用呢個數據，咁你第二場你會訂幾多人嘅場咧？即係如果你第一場千六人賣到九成飛，咁你第二場啦，咁你 book 嗰個場你會 book 幾多人嘅場咧？咁肯定都係訂翻千幾人㗎啦，係咪先？但係佢唔係喎，佢走佢訂個六百人嘅場，咁合唔合理先？ 佢依家第二場唔係喺嗰度，佢第二場喺邊度搞啊？ 第二场都是九展，不过另一个厅， 即系另一个 theater。咁第二个就佢因为依家今次 book 呢个咧，就系、是、坐一、嗯、即系容纳到1600个观众嘅。佢即系下一个咧， 第二个场就容纳 六 百。 O K， 咁咪少1000个？ 系啊，喂，咁你第一场如果系咁成功嘅，你有乜可能第二场会去订六百人嘅场啫？依、這个真系搞笑嘅，即系你等鬼信咧咁样，依、這个系。代入自己是主办人，你都冇可能啦。如果第一场是卖到千几张飞，你第二场都是会肯定订翻千几人的场噶啦。 咁佢实话俾你听冇期啦，佢就呃你噶啦。 系啊，嗱，我都预咗佢可能会咁样兜嘅，呢、這个都是有可能嘅。 系 咁但系有一个问题喎，如果你第一场千六人的场卖到九成的飞， 系 咁照道理你 book 过六百人的场，你个卖飞的情况会怎样啊？ 就敷晒啦，照计系咪先？ 肯定爆晒，一嘢就爆晒啦！如果你千六人都卖到九成嘅飞， 咁佢喂，佢会唔会同你喂？咁佢会唔会讲话喂？因为我哋 一嘢就卖晒啦。 唔系，因为我哋嗰个动总动员咧，就1600×9，即系减翻咩啦？减翻86，即系1440啦。咁我哋总动员咧，就只能够动员到1440只热狗咧入场去收睇。咁都已经睇咗咯。咁第二场咪唔睇咯，所以咪卖唔晒咯。会唔会咁咧？ 哦，咁样， 即系我扮佢， 扮佢反驳。咁我唔反对，即系如果佢咁样死兜嘅话，咁实得噶。 喂， 你 喺 边 度？ 喂，咁准。 阿安德鲁，我想问你，你喺边度睇到一个信息话佢宣布系九成系入座率咧？佢讲嘅。 因为嘛，佢有个支持者，佢话嗰张相，佢话佢亲身去 系 有九成呼嘅。 九成 咁，即系佢有个咩血汗办公室嗰个 page 嗰度咧，佢 post 咗一个贴文，咁就话咧佢8:30嘅时候， 系 差唔多九成呼咗噶啦，咁嘅意思咯。 即系九成即系1440人嘅，你1600啊嘛，嗰度 系啊，即系唔好理啊，九成啦，系嘛，系咯， 九成系1600人嘅，九成系1440人。 你有乜可能第二场？你有乜可能第二场唔系即刻卖晒啊？啲飞搞笑咩？咁好啊！如果好似你话斋，哦，原来我哋总即系我哋嘅支持人数系得1440，再加多第二场嗰几百个， 咁 点解 要加第二场咧？ 咁 系咯，咁点啊？又几奇怪喎？系咪啊？ 系啊，即系好奇怪咯！你话如果我遇到好准嘅，我就知道原来我啲支持者系得2000左右嘅啫。咁啊，即系信唔信就即系见仁见智啦。咁不过咁样就系、是、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咧？年宵嗰阵时咧，佢生意就好惨淡。 嗱，佢年宵同埋呢个书展咧都好惨淡嘅，但系佢突然之间就话你呢一个栋笃笑有九成入座率，而你呢一个场地系1600人的场，咁你有九成入座率1440咧，咁我就觉得同你过去嗰一年嘅业绩 有偏差咯， 就好大偏差咧，直头系你又拍乌蝇年宵，又拍乌蝇书展，又冇人去，你成箱系咪成板书运翻美罗？咁你即系可以话系今次有九成入座率啊，系嘛？咁我真系好犀利咯，系嘛？咁啊要报税噶咯，不过大家可以帮佢帮手通知税局。 如果有益友有留意开咧，就知道黄润达喺年宵当日 系 有即场做个节目嘅， 系 即场做节目， 系 嗰、那个节目系做咗个几钟嘅添， 系 咁但系咧佢自己喺节目佢亲口承认，其实佢唔讲我哋唔知嘅，佢喺节目嗰度亲口承认年宵当日 系 即场做节目，佢话做咗个几钟，得一个人帮衬。 哦、 我唔記得編集啦，你係可能要抄翻啦，咁唔難嘅，你抄翻年宵二月嘅時候， 咪要快啦，因為佢差唔多係要變咗做收費節目噶啦嚇。 哦，喂，個大佬你仲個幾鐘都係得一個人幫襯，但係佢講緊咩啊？佢就會死撐，就話自己好熱鬧噶嘛，成日都話。 係。 跟住嗰個咁嘅762嗰份咁嘅專輯咧，賣到今日都仲喺度要賣廣告，仲喺度賣緊。即係你話自己好熱鬧，即係佢會咁樣講咯。明明你生意慘淡，就話自己熱鬧，跟住仲有台慶嗰時係咪得200友嘅？ 係啊，係啊，係咯、啊，係咯、啊。 但 系 200，即系你谂下嗰个情景，200佢都要放上网，都唔怕俾人笑。咁你今次1000多人，你唔放上网？ 喂，系、啊、你要放上网喎、啊、嗱，你冇督数，你1600人嘅场嗱、啊，你知热狗咧打手不停咁喺个网嗰度，你知啦，就宣传贴晒嗰啲咁嘅 floor plan 出嚟嘅，你知啊？佢咪即系九展有个 floor plan 咪1600张凳咁样嘅。即系佢哋贴晒上网啊嘛，周围声话，哎，我哋咧1600人嘅场度搞，嗱你冇1000，你少过1440人啊，你都正扑街，话俾你听，屌你老母，啱唔啱啊？ 唔好话啦，喂，佢台庆200人都要放上网， 咁你千几人你唔放？ 是有400人啊， 吓， 佢即刻即系大肆宣扬添啦。 唔系你总之少过1440人，你都系老吹，因为你话你嗰个场系1600人啊嘛，大佬1600人。九成入座咯，咩440咯，死数噶啦！你唔系点计啊？你话俾佢点计啊？ 而仲有一个证据咧，即系又唔可以证据，仲有一个现象，仲有一个现象就系咧，你留意到黄润达佢喺开 show 之前， 吓 佢咪彩排又拜神嘅， 系啊，阿陈文根冇去， 支香又细咗。 你彩排同拜神都放上网，但系开 show 期间或者有咁多人千几人坐，你唔放上网又合唔合理咧？ 如果有千几人，就会摆上网咯。咁因为你1440啊嘛，九成系事实上系。你除非话你条方妙南唔系咁计啦。 系啊，咁其实我啱啱 Facebook 写咗张相咧，就系讲咩咧？ 系 就系、是、佢有个社区主任黄少健，咁就搞啲地区工作咧，就冇亲切同人影相。其实我就 系 想讲咧， 系 佢即系点样讲咧？佢整咗个框出嚟。整咗个母亲节快乐嘅一个影相框出嚟，咁就俾啲小朋友同啲家长一齐影相啦。 系， 但系咧佢哋就要塞埋自己个头入去，即系我想讲嘅意思就系、是， 关佢 事。佢哋如果有做过啲任何嘅事，一定会上镜，即系好似摄石人咁咧， 销量啊， 大肆宣扬。 喂，好笑啊！呢个好笑啊！母亲节即系同人哋仔女。影相佢就摄个死人头过去， 系啊，喂，你嗰啲咁样你都要摄入去，其实呢啲咁嘅相你俾人哋自己一家合照仲好啦，因为如果系你做嘅话，其实要知道系你做，啲人就会知噶。 唔系因为佢要摆上网啊嘛，你明唔明啊？安德鲁，安德尼， 呢啲咁嘅小事，呢啲咁嘅小事，你系无谓。领工啦，好老实讲， 佢就系做呢啲 张相， 佢就系做 节目。如果咁样，我就系想即系综合翻头先我讲嘅嘢。如果咁样，你都要去到即系领工嘅宣扬自己嘅，即系200人啊，台庆你又要摆上网，今次千几人你唔摆上网，即系合唔合理啊？讲唔合通啊？咁样咯， 希望佢快啲摆上网啦吓。即系要嗱，要有过千人嘅，起码过千人啦，系嘛？千六人嘅场。九成入座率，你数唔到一千个头啊！你都系督数啦，大佬。 你 千六人一场， 咁你咪好嘢咯。 喂，千六人嘅场坐唔到一坐，你少过一千人，你仲唔系督数啊？你话九成入座。 咁好啦，嘢啦。 O、okay, K， 好，喂，多谢你电话，好，拜 拜。 唔系你系咪你兴旺诊？你同唔同意啊？1600人嘅场，你至少过千啦，系咪？点都一千个头啦。 呢个仲要陈秀为认证啊嘛，佢有 share 啊嘛。 嗱，连埋呢一个工作人员，唔系我俾佢再贴多一次，因为你嗰啲全部低清，屌你咁样点唔捻到啊？低清点样圈头啊，大佬？ 低清方面改图啊，所以唔知系咪？ 咁你咪由正面，嗱，你由个正面喺个台嗰度影，佢一定有影噶啦，嘥鸠气，佢要 mark 低晒嗰啲热狗嘅样，咁咪方便清算嘛之后。 但系又冇入嚟嘛，冇入嚟。 系啦。咁但係你又唔貼，嗱呢啲你要貼出嚟，即係等於好似當日呢你搞台慶咁，你貼張大合照，咁就方便我哋去點人頭囉，你又唔係打側影打斜影嗰啲數唔撚到㗎。嗰啲你後面一堆嗰啲唔知係人頭啊定係你篤落去嘅喺 Photoshop。你啊 照話嗰時照話自己冇賣盡啲飛嘛，唔係坐唔晒。 唔係你唔使㗎，總之1600人我當一千人呢就你威威啦，唉你過千人仲唔威。我当你有过千人有威啊！你贴张相出嚟显示到你过千人啦，屌你老尾真系！你如果都系你出尽谷奶力过成年都系咁上下嘅，咁你又冇得威啦！ 由旧年年尾开始谷啊， 大佬你谷咁耐， 又成 谷咗大半年，你都系得嗰200-300有300-400有玩乜嘢？你总之唔过千，你都系输捻咗啦！1600人嘅场，屌你老尾，你九成入座率，你1000人都唔过，你点计啊，大佬？我已经俾个折扣你啦。喂，我减少你440都得啊！你1440，你唔需要你1000人，我都话你威威啊！啊，好，继续听电话啊！ 听嗰个啦，系嘛？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听电话拨号，好啦，时间嚟到1:53啊，凌晨啊，咁我哋咧就。佢有啲人话佢唔系安德烈，佢超。 邻居你好， 喂，早晨。 邻居你好， 喂，早晨，早晨， 早晨， 点称呼啊？ 系啊，我系 My Radio Marco。 喂 ，Marco 你好 ，Marco。 晚安啊。 晚安，晚安。 系啊，因为咧，我头先咧就听到阿法国佬啊讲咗有关 My Radio 嘅嘢。 系。 咁我就想讲翻两句嘅有关，因为就系嗰、那个。今晚开你波同埋赢爆全世界 是好啊好啊好啊。 咁我就知道咧，有啲人都有嘢講啦，即係又唔即係唔會講埋 radio 好嘢嘅嗰班仆街。 係 嚇，咁啊講有關即係世界盃足球嗰個節目，獨立付費嘅節目。 係， 咁我可以公開有關講一講有關呢樣嘢。 好啊，好啊，好啊。 就係獨立付費節目咧，其實係一個網絡服務產品嚟嘅。係。作为一个网台或者一个商业机构， 系 做唔做呢个产品咧，其实就系基于一啲商业决定嘅。 系 呢啲商业决定，除咗买 radio 会可以做决定之外咧，其实主持人都可以做呢个商业决定噶嘛。 吓吓吓，冇错啦，同意同意。 咁变咗，响之前買 radio 嘅節目叫《贏爆全世界》啦，嗰度物富嘅節目其實有收費表裏面寫得好清楚嘅，係基於六個賽程去構成嗰個產品噶嘛。咁嗰啲賽程都完咯，咁個產品就自然會完啦。 係啊， 好啦，咁你話哦，另外一個咁而家佢哋做緊另個節目喎，咁又係獨立付費，即係類似獨立付費啦嚇，即係咁樣。咁呢个咁咪再喺唔同嘅时空里边做唔同嘅商业决定，咁有咩咁出奇咧？ 系，所以我都话根本上冇问题噶。 系咁样又系啊，同埋边个会知道将来佢唔会翻嚟去做另外一个产品啊？ 吓， 即系网络服务产品啊？啱啱啊，即系变咗好奇怪啦，即系呢个，不过我都惯咗啦。 系，佢哋就最中意。就喺度嚟即系煽动啊，喺度嚟煽风点火啊，挑拨离间啊，咁我觉得都系即系，大家咪完咗嗰个球季，咁佢哋有自己嘅决定，咁咪好来好去咯，我都冇所谓嘅。就但系佢哋唔会噶嘛，佢哋觉得诶呢个系半边，呢个系乜嘢，即系佢哋最中意讲呢啲嘢噶啦吓，就好无聊咯，我觉得。唔系咁唔同人喺唔同嘅时间做唔同嘅决定。咁大家又保持住一个良好嘅关系，咁有咩问题啫？就唔系好似佢哋嗰啲咁啊嘛，大佬，系即系一 同埋同埋之前譬如话阿彭啊、Wendy 阿星啊，咁佢哋佢哋可能响去买 radio 做个节目嘅时间，其实有一个月费节目，有一个独立付费节目啊，当时 系 咁其实。因为佢哋其实都有自己嘅 arena 噶嘛，即系譬如佢响电视台系会有佢哋嘅节目，啱唔啱啊？ 系 咁变咗，其实个考虑会有好多嘅，即 系 唔系咁好似即系嗰啲唔好怪我讲嘅粗口啦，即系咁谂低 B 吓，即系自己即系谂完之后就幻想啫咁样，即系。我 hearsay 我聽到有人同我講話，喂 Marco 有人喺網上面話緊你逼走咗啲足球節目主持人，即係我逼走咗阿 Wendy 啊、彭啊、星啊咁樣，即 係唔啦，你點會逼走佢大佬？我都唔 知，即係我都我做監嚟嘅嘛，都唔識，唔知點反應啊？ 係 咁樣樣，咁咪有佢講咯，即係唔緊要呢樣嘢咁其實譬如話我哋而家啦，譬如工作人員啦嚇 ，MyRadio， 咁都好多都會向諗緊癲狗啊，即係點樣可以即係諗緊第二啲可以成個架構會更加好嘅一啲做去做另外一啲嘢啦。 係， 即係我哋唔會淨係放眼於一個獨立付費節目咯。係、就是， 明白明白。 係啊。咁啦，咁最後咧，我想借少少時間，即係多謝大家支持癲狗日報， 係 同埋支持埋 radio 嘅， 一定要支持啦。 譬如話，係啦，癲狗日報其實就而家兩個半月啦， 係 咁回想翻譬如話當年 my radio 開始收月費，其實係2015年嘅5月28號， 嚇 咁眨眼幾年啦， 嚇 咁癲狗日報咧，其實都係好需要。大家支持 系， 而咧我嘅即系我或者我相信黄生即系阿郁敏都会系啦，即系希望咧《癲狗日報》咧个收入系可以系一个稳定嘅， 系 嘅恒常嘅收入， 系 而咧呢一样嘢咧系可以 這個恆常收入呢可以使到呢英國日報呢是做到黃山心裏面、想做的事。 嗯，明白。 即是這個才 是最重要。 是。 那變了呢頭那兩個月呢我睇嗰個收入咧，其實咧都係好嘅，即係算係好嘅。 係， 但係我哋期望係會有一個長恆久穩定嘅。 明白。 咁係我哋會最開心咯。 係。 咁啊，同埋呢個咧就個人嘅。咁咧其實咧之前我就放假嘅，我就諗住約阿神區啊、興旺鎮啊、同阿堂主嗰啲。 係啊係。 但系咧，我自己放假咧就系啦，忙紧第啲嘢，有考试啊，咁啊有好多嘢咁样。 喂，咁啊，即系祝你加油啊，要成功喎、啊！嗰、那个考试系啊，取得好嘅成绩，我、 OK、 成功咗啦，诶、咁啊，恭喜晒你。 系啊，咁咧，阿刘家公开地系咧约定，因为其实我都话冇见你噶，你知唔知啊？ 系啊，系啊， 好多年噶啦，成年噶啦有。 系啊，差不多。 咁咧，我又好耐冇见阿堂主啊。而家咧就公開咧就約阿興旺鎮，我哋興旺鎮就未見過添。 係。 咁我都租租屋啊，你啊，阿堂主啊，食翻啦，見下面。 好啊，好啊，好啊。 特別係響即係天氣。 係。 因為大家都行過嗰個時空啊。 係。 即係譬如經過個一五一六年。 係啊，係啊。 咁咗咧，即係。而家譬如話天氣咁樣，我想見都唔係容易去見得到咯。 嗯嗯。 咁變咗可以見得到嘅，咁我覺得其實成年都冇見啦，咁我覺得應該大家見下面啦。 好啊好啊好啊，我要約個時間。 係啦。 嚇，爸就要食啲鮮味啲嘅嘢。鮮味啲。 你哋決定啊。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喂，咁我哋就、 啊、 我 PM 你喎。 嘢啦。 咁我好啊，喂，多謝曬你電話先啊 ，Marco。咁我 PM 你。我多謝你俾我講。 唉，唔好客氣，真係。梗係要講啦，要恆常穩定地，因為你唔可以一個月多一個月少咁樣就比較唔穩定噶嘛。 其實喺個策略上面呢、這個係好重要嘅，即係一個恆常嘅收入咧係重要過你突然間呢個月好多咁樣，唔係唔會即係呢個當然開心，但係話咪最開心咧，其實就我覺得恆常 係恆常係最好嘅，因為你可以維持到個運作嘛。 系啦，你亦可以喺嗰个策划上面咧，长远地咧系可以做得更好。 冇错，冇错，系啊， 系 明白你嗰个心声。 咁我冇特别嘢啦。 O K， 喂，多谢晒你电话 ，Marco。 O、okay, K， 多谢你。希望请你食饭，拜拜。 哦，喂，希望请一定要食饭啦，听唔听到啊？ 即系 咩？即系 啱啱我费事讲啦。 系。 即系我都约你唔到。 喂，你因为你唔好喺度爆料啊！屌你。唔系，因为我咧就好老实讲，我就比较懒惰。 巴士电我啊？ 咩啊？ 你巴士出嚟，我食饭啊？ 唔系我巴士啊，大佬。咁咩叫巴士？即系你成日约我，唔知去边，我都唔识。 你知唔知啊？上次 知咩啊？ 登死咗，唔知咩姚仲炎啊？ 系。 你今次即系你唔走数咧？ 系。 下次刘小丽高票当选。 刘小丽唔选啊，搵阿李卓人去啦，你悭啲啊。咁李卓人咧系唔系当选有个钟摆效应，佢赢紧嘅。如果李卓人 选，仲要高票、啊， 咁一定高票啦。因为上届啲人就会自己，你知唔知泛民嗰啲有做反而咧，觉得自己自责啊。嗰啲黄丝就话：哎呀，上次唔记得投佢，今次一定要投翻阿仁哥李卓人啦。咁样，所以咧系对于个赛果咧。你无论做乜嘢都好，都唔会改变到啊！除非李祥腾已经 一 定大吓， 都系你搞到咁啊！ 都关我咩事啫？唉，同埋你同另一条友不停咁样喺嗰度洗版式嗰啲，我都觉得唉好厌闷啊！真是费事睬你啫，唉。因为你就太厌闷啦，同我条友费事讲啦，又识佢，即系 City 嗰个。嗰、那个师弟啊，系成日喺度一 边。师兄， 你师兄有我师弟啊嘛，成日喺度问，唉，烦到咩咁咁样，真系费鬼事睬你啫嘛。 咁要问啊？ 问咩啫？我问，问咪系咪？点解成日遮住晒咁样？喂，佢讲紧嘢，我喺度问。 唉，真系嗰条友都好好笑，即系嗰条友啊，你知边个讲边个啦？ 我唔知喎、啊。 先指嗰个你嗰、那个你最中意同佢睇足球嗰、那个，系嘛？咗边个啫？ 点知啫？ 真系正一些麻烦友嚟，真系你食咪食咯。咁但系你又唔系喺度问问共啊嘛？ 叫你找数啊？ 找咩数啫？黐线嘅都。咁你找唔找数理财人都当选噶啦，真系。 你唔找佢，佢高佢边个？ 咁 一票都十四蚊啊！ 咁佢系咪攞噶啦？即系咁样。 咁我攞多啲嘛。 咁即系咧，就系即系啱啱有啲益友都讲到话，即系嗰啲咩嘢讲？佢话咩啊？叫我讲多啲诶咩啊？即系嗰啲粤语啊，定咩啊？佢咪即系头先有个小明打码嚟嘅。 唱多啲歌， 即系啦，改 多啲歌， 改多啲歌啊！乜嘢系？我真系觉得，即系长毛话真系嘥时间，因为你摆上网嗰度咧，你而家都唔知摆喺边。嗱，以前咧高登咧好集中去睇啊，咁我摆啊，系嘛？依家都唔知摆喺边嘅，摆 Facebook 啊，即系你 沉咗海啦，摆 YouTube 啊， 唔系你摆 YouTube。你又要吸引啲人去 YouTube 嗰度睇嘛 ？YouTube 咧系在佢嗰个 吓 ？YouTube 系在佢嗰、那个，唔知你点搞 咯？系啊，你 YouTube 在佢，但系你点样贴出嚟喺 Facebook 嗰度，令到啲人 click 入去听你首歌先，系咪？咁同埋依家亦都系，其实我又写紧一首添啦，叫做咩追光者啦，就写一半啦，跟住都冇心机，因为你一谂到你唔知摆喺边，你摆 YouTube。你点听？如果有啲 YouTuber 又唔同，如果本身佢嗰啲咧系一个歌星，佢 keep 住有啲片摆上去又唔同，因为佢本身已经有一班嘅固定嘅听众去揿入去睇啊嘛。咁你我哋呢啲开本身啊，嗱，即系我哋依家就好啲啦，叫做搞即系喺 YouTube 都有直播啦。但系啲人即系啲益友听你系听你直播啊嘛，唔系听你首歌，唔会 keep 入去噶。咁啊变咗。嘥气咁样噶，谂谂下都系写一半，其实都已经写一半，写好快，但系收尾都唔费事埋尾嘅。咁要摆喺边，冇人听，系嘛？其实都未揾人唱，系揾人唱啊！冇佢用，我嗰日仲揾住，系即系放飞机，跟住佢问我话几时俾歌词佢，嘿，我冇答佢。同埋嗰日咧，点解我咁嬲咧？即系讲翻嗰日点解咁嬲咧？又有 high 我 high 佢，佢打文好啊！但我帮你揼咗林安生咁耐，系咪先？你都即系你唔，我唔需要你感恩戴德啊！但系你都即系起码唔好咁样 hea 鸠我啊，系咪先？我本身想嗰日同佢倾咩咧？我就系睇开关于粤语咧，即系关于嗰个所谓，因为六声九调咧就不嬲都系大家一个即系所谓共识又好，大家惯常嘅一个即系讲法又好啦吓。咁、啊、但系字典其实都系标一二三四五六嘅啫嘛。入声就 PTK 咁解啫嘛，都唔会有七八九嘅咁样。但系 anyway， 总之嗰日我就谂住咧同佢呢条友咧就倾下，即系关于咧粤语第十声嗰个问题，即系想了解下佢对于呢一样嘢有咩睇法，咁啊 high 佢咯。咁佢打个问号俾我，我咪觉得即系好鬼冒犯性咯。嗱，如果你一般嗰啲友，我同你冇倾开偈，我觉得冇所谓嘅，其实系，即系如果一般嗰啲人啊。我又唔识你，你又唔识我，三九唔识七，大家冇见过面，冇所谓噶。唉，其实我唔系咩咁封建咁巴闭。喂，但系你大家又识嘅，大家又有即系有倾开偈嘅。你唔系咁样系嘛？喂，有阵时我同你讲都讲早晨啦，兴旺产咗朝头早搵你，即系同即系我哋嗰啲围内就知噶啦。喂，边有打个问号过嚟噶？你我觉得好冒犯咯。同埋喂，大佬，喂，我帮你发声嗰阵时就得。你喂大佬，我搵你睇下其他嘢倾下其他嘢得唔得啊，大佬？即系好，我好冒犯咯，咁样系。 即系我谂起咧， 系 阿张冇同阿欣怡，阿咪 Manny 欣嚟打招呼。 唔系我又唔系嗰种老屎忽嗰种心态，大佬。但系即系你有冇可能？喂，我帮咗你发声，你都唔系咁样对我啦，系咪？我 hi 你，你打到 hi 字好难咩？问号就一个字吓、啊，你知问号要揿咗 shift 噶？屌你老尾真系！即系如果用键盘电脑打，你揿你其实你用嗰个 iPhone 个 keyboard 打，你都系要揿一下噶啦。咁你揿一下又 即系揿一下先出到个问号出嚟噶嘛？你都唔系一揿啊有噶个问号，你知唔知啊？你唔信你自己试下。咁你点解唔揿 high 啫 ？HI 又系两个字，屌你咩问号？你又要揿多下先至出个问号？咁我觉得好冒犯咯，你明唔明啊？有啲话唔系乜嘢，咁你梗唔系啦。我同你本身冇倾开偈，我 high 你，你打个屌字我都冇感应啦，我都唔会有反感噶。 有感应喎， 即系我唔会有，即系我意思系唔会有。有感到 offense 咯，但因为我同你都唔识嘅，我 high 你，你屌我咪唔好捻倾咯，屌系咪先？喂，但我同佢倾开偈噶嘛，嗰、那个系喂，大佬你之前仲搵我倾偈，我搵你倾偈，你有冇可能咁样啊？喂，即系等于我同你讲早晨，你同我讲屌，咁我都会反感噶。喂，我同你识噶嘛，啱唔啱啊？识嘅梗系互相尊重，就唔同恩妮，你话恩妮同阿 Jam， 咁阿 Jam 可能本身唔捻识恩妮噶嘛，屌。唉，真系，即系嗱，有人都话我俾人用完即气唔好受，我就有种咁嘅感觉咯。即系你系咩啫？我同我帮咗你去发声，屌你谂我揾你倾其他嘢，你又唔肯睬我啊？唔系咁噶嘛，系嘛？即系大家平等啲啊，大佬。喂，即系等于我虽然我倾嗰个问题好，即系可能佢觉得好无聊啦。粤语有几声关系卵事咩？无敌神驹咁样。但我未问嘅，其实系你知唔知啊？我未问嘅，我 high 佢咋，大佬。咁我问第二个，人哋咪一样答我。佢话唔知咪唔知咯，话对于呢方面冇研究咪冇研究咯。你唔系咁样噶嘛？都未问你，你又打个问号。咁死啦！下次我又打个佢 high 我，我打问号啦。屌啲人吓！有啲人每个人唔同价值观，哎唔紧要嘅，总之我就感到受冒犯啦吓、啊，我帮你发一声 hi 你，你打个问号，唔紧要嘅，你哋可以随便打我，我唔会有感觉，因为我唔好同你哋即系 PM 嗰度倾开偈嘛，你 PM 倾开偈嗰啲，你又唔好打个问号咯，我觉得，而且大家知道，喂，等我知佢系边个，知佢全名，你又知我系边个，系咪先？就咁啦，吓、啊。系啊，呢个礼貌嚟嘅，我觉得啊，即系一个基本嘅礼貌咯。喂，我同你讲亲早晨，你答翻个早晨啦。我 hi 你咧 ，hi 我啦。吓、啊、咁熟都系咁啦。啊，真系，即系我哋系咁咯。我唔知啊，我哋即系几个围内嘅系咁咯。吓、啊，有啲人可能唔系啦吓。咁、啊、呢个就唔知啦。 你冇理咁特别咯，沟通方法。 系啦，咁啊，即系关于粤语嗰个咧，就系、是、都系搵时间，有时间先讲，冇收视嘅嘢系。 有收视嗰啲唔讲。 咪因为我觉得咧，做一个节目咧就要有收视先过瘾，咁冇收视咁啊冇得做啊，系咪啊？ 冇收视得闲自己都做咁长讲咪咯。 冇收视我打电话俾人讲仲好啦，打俾即期讲都得啦，使乜公开讲啫？系咪先？咁即系系嗰个粤语未必有得讲下，喂，因为咧其实有啲人咧就话咧系 PTK 嗰个入声咧，即系七八九咧，就其实系可以喺即系一至六嗰度对翻噶嘛，所以你查字典都系得一二三四五六嘅啫嘛。咁佢就话咧有其中一种咧就可以对到咧系第二声嘅，但系嗰个咧就可以话系有音。就无字，或者系嗰个系口语嘅变音，先至会出现呢种情况。咁到底算不算系一种话系独立嘅声？因为其实你查，因为头先纠正你一样嘢就系、是，呢个银行系我话银行咧吓、啊，因为银行咧嗰、那个即系嗰个行字咧，其实佢有好多读音啦吓，粤语啊至少有四个读音啦，但系读行嘅银行嗰、那个。嗱呢样我自己择善固执啫，我唔会话你银行系错，我唔系塔利班，即系嗰个系银行，即系十三行个洋行个行嚟噶，系啊，你等于 TVB 嗰啲人，喂佢报道新闻，香港电台报道新闻，佢都系央行噶嘛，佢唔会央行噶嘛， 中央银行 咯，咪中央银行咪系。即系我择善固执，我会叫翻用银行咯。咁你唔会话，哎呢条女系嘛？你成日平时成日讲我可以做五丰行个代言人啊？点样肥捻到？点笑得咁大声？ 唔熟嘅，喂，一年我几时告你？ 唉， 咁好啦，咁你唔系五峰行噶嘛？嗰、那个系唔系五峰行嚟噶嘛？嗰、那个系行嚟噶嘛？由十三行开始都系叫行噶啦，大佬，好历史悠久，叫百几年啦，系咪先？你突然之间话嗰个，即系当然啦，所以就粤语就系好 dynamic 噶咯。咁有啲人话系行，咁我唔会话系错噶。咩有啲话银行咁啊银行咯，其实就你自己嗰个语言嘅习惯嘅啫嘛，系咪先吓？咁我又唔会话系错嘅，不过我自己会讲呢个音咯吓、啊，就系咁啦。咁啊，有啲人话要写出嚟先诶捍卫到咧，唔使写出嚟嘅粤语。喂，由粤语出现到发展到依家目前为止。喂，粤语系一个非常之长期嘅时间，因为以前好多人系文盲嚟嘅，屌！以前都系文盲嚟嘅，唔系靠写出嚟去捍卫粤语噶，大佬。同埋啊， 依家都唔系零文盲啦、啊， 依家都唔系零文盲，但系粤语从来唔系靠写出嚟去捍卫或者传播噶，唔好意思啊，粤语不要靠多讲啊。同埋啊，我哋依家响。呢树节目啊，讲嗰啲粤语啊，系已经啊，系用到好多都系基本上冇乜人讲嗰啲粤语嘅一啲嘅谚语又好咩都好，即系嗰啲嘅 phrase 啊，大部分都冇人讲咧，有啲已经依家呢一刻嘅粤语，同五十年前或者一百年前都喺度不停咁变紧嘅，咁就唔好话有啲字咧，到依家开始冇人用，就只系觉得系粤语系会咩？冇关系噶呢样嘢系，因为 粤语有新嘅就话蜚语啊嘛， 因为粤语嗰啲用字咧，不嬲都喺度变紧噶，大佬变紧噶 ，keep 住变紧噶，吓、啊、喂，以前冇人用谂嘢噶，都系用想嘢想法噶，冇个谂字噶，冇个啱字嘅话，你讲嘢系对定错，你即系呢样嘢对唔对啊？你睇下隔篱块就知啦，啊呢、這个。呢下委任嘅官委议员啊，大炮冯大炮，喂，讲对唔对啊？对唔对啊？大佬唔系讲啱唔啱啊？啱唔啱系近年嘅嘢嚟嘅，你睇下粤语残片啦，佢真系残片嘅残片啊！大佬，冇人讲啱唔啱，系讲对唔对啊？唔对路啊？吓、啊，就咩？你到底系想紧啲咩嘢啊？又咪谂紧啲乜嘢嘅？会系吓、啊？当然啦，谂咧都已经系都系。即系都长过啱呢个字嘅吓、啊，即系我讲佢嗰个历史个悠久性啊吓，即系系一路变紧噶，就冇所谓话夹硬将有一啲字咧，即系喺已经喺现代社会依家呢一刻2018年已经有啲字系少用啊，或者系淘汰咗嗰啲咧，就基本上都系好多噶，咁都好多人冇用啦。在推普之前都消失了很多，你知不知道、啊、要多讲才那个字才会流传到传承到下去的，就不是屌你写出来没用的，如果一个语言呢是要靠写出来 去保存什么，差不多死亡了已经是、啊、就变成文字、啊、即要用文字的方式去记录，不用靠写的，这些是从来不是靠写的粤语，屌即系呢个系我嗰个睇法咯，咁唔系嘅，有啲话，我要写出嚟咁样，咁你咪写咯。但你写都系写唔出一啲好嘅粤语文章出嚟，点解咧？因为你个想法，你都系用一个白话文或者语体文嚟到喺你个脑里边起咗草，先至将佢再转翻成为粤语，系错噶呢样嘢系错噶，吓、啊、有个施政混乱，点解你唔系个施政拗教啫？混咩乱啊？你唔要呢个字啊嘛？点解唔用拗教啫？拗教咪粤语咯，系咪先？你有冇见嗰篇文章讲施政拗教四个字啊？冇啊嘛？点样粤语入文啊？咁样你又写施政混乱，咁你不如写翻语体文啦、啊，啱唔啱啊？你如果你嗰篇所谓嘅粤语文章里头啊，所有嗰啲用字基本上系同嗰个白话文或者语体文九成都系类似嘅，系将个的字转咗个嘅字，将个他字转咗个佢字，不如唔好转啦。啱唔啱啊？你都唔系用紧一啲粤语嘅特有嘅 phrase 啊嘛？施政混乱，你普通话都系讲施，都系读一样施政混乱噶。呢个唔使闹教啊，系咪先？闹哨得噶，郭博士成日用呢个词啊，哎，有人好闹哨啊， 依家都冇乜人用啦，又系郭博士嗰年代多啲人用嘛，闹哨啊都得噶。哎话呢条友，哎阿林郑嗰啲咁嘅政策，哎好闹哨啊，你写啊系嘛？你写出嚟人哋又明嗰、那个字系嘛？唉，粤语入文啊，你啊继续用翻混乱啫嘛，都系系嘛？即系咁，点样粤语入文啊？你话俾我听啊，你用嚟用去嗰啲字都系白话文语体文嗰啲字啫嘛，系嘛？吓、啊，都系要咧吓、啊。喂，有个 Walkley 好笑噶，好似次文化堂咁。 咩啊？ 就成日话出书要保存粤语文化，其实就揾钱就真。讲到尾都系赚钱嘅幌子，咁梗系啦。咁佢梗系话俾你听，文字系可以保存粤语或者推广粤语啦。如果唔系佢点出书啫？唉、哎，好简单啫嘛。系唔得噶，咁多年人都系靠讲，靠嗰啲咩人讲啊？系靠啲文盲啊，靠嗰啲咁嘅农民啊，一路喺度讲啫嘛。讲下讲下就会不停咁衍生到一啲新嘅词汇出嚟噶啦。啊，旧嗰啲冇乜人讲，咪淘汰咯，系嘛？有啲话捻化冇人讲，捻化冇人讲，因为嗰啲人要避讳啊嘛，因为有捻字啊嘛，咪唔讲咯，吓、啊。即系话捻狗咁捻邪，即系同只狗仔喺度玩啫嘛，其实冇一个负面嘅意思噶，呢、這个都系捻狗啊，即系你捻热狗咁样，即系咁先算啦。 好负面噶， 唔系即系捻狗，你捻猫都得噶，捻雀都得噶，即系你捻一样嘢，即系你同佢喺度嚟互动，喺度嚟玩啫嘛。捻狗咁捻嘅意思都唔系话，即系本身佢呢个捻字系冇负面嘅意思噶。如果你喺度讲紧呢个动词嘅话，吓、啊。捻化应嗱阿 Kenny 就话我拍烂档拍硬档就已经冇人讲咪系咯吓、啊，喂咁有啲词语吓、啊、有啲词汇经过咗年月嘅洗礼，佢本身冇人讲啊嘛，就唔关推普，对推普你可以对抗推普，你要多讲，每一日讲，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就唔系话要写出嚟吓。嗱呢啲啊。即系到依家都未瞓着嗰啲益友咧，就真系犀利啦！有仲有600多友啊 ，Facebook 仲啱呢？ 等睇波啊！ 吓、啊，等睇波咁啊，听啱啦，听我讲埋啦，啲废话又搭狗尸体嘅。喂，原来 YouTube 都仲有600人咁啊，得啦。 喂，但系好眼瞓。 唔系你唔紧要啦，你当咁你拍硬档啊，顶埋呢10分钟。 咁 你， 唉，咁我去个厕所先啦，好唔好？ 你去厕所，我自己继续讲。因为汉字本身咧，汉字存在咧，佢本身咧就作为一个嗱，即系秦开始啦，系咪统一六国嘅文字？自从统一文字之后咧，汉字就成为咗汉族嘅民族嘅共同语啦。咁即系咩叫咩共同语咧？即系话住喺唔同地方，你咁你可能话诶、哎，有啲唔系，有啲白越族，有啲咩？咁我唔会拗呢样嘢。总之咧就系、是。一个共同语、啊、就是七国里面那些的人民、啊、那些这样的士人、啊、都是用同一套的汉字来沟通，当然他们、啊、就会有不同的口音、啊、不同的语言是可以不同，但在文字方式的表达上面呢，就大家用同一套的文字，就是用汉字来沟通了，所以呢汉字呢就是一个共同语来的，本身这个共同语就是用文字，即系唔系讲紧嗰个语言，系讲紧文字。咁大家咧就唔同嘅省份就用呢个汉字去沟通。咁甚至乎咧去到即系日本啊、韩国啊、越南啊，佢都系好长期咧都用汉字嚟到去咧沟通嘅。咁但系佢哋当然系唔会讲啊汉语啦，系咪？佢当然讲翻佢哋自己嘅语言啦。咁汉字咧？就已经是一个载体，就是被全球懂得汉字的人呢，你即是你如果用汉字去书写的话，你正常你要讲是应该是用一套什么的形式去写呢，就要当然是白话文或语体文，因为你要令到你所写的文字是得到最广泛的传播嘛。你就要令到最多人睇到嘛，而汉字就系有10多亿人，你都系话诶繁体简体啊，我又唔拗啦呢样嘢。总之你都系汉字啦，你又会令到海内外嘅华人都会识得睇你呢一套 嘅文字啊嘛，你粤语入文，嗱我啊真系想置入喂台湾咁先算啦，喂台湾佢哋都系好大力去推动客语同埋台语啊，即系闽南话啦吓，即系同埋客家话啦。喂，但系你有冇见到嗱？有一样嘢就有嘅，流行曲佢哋系会用台语方式嚟到去唱。咁但系啊，你话佢喺文学上边啊，有冇边啲嘅文学系客语文学或者系呢个台语嘅文学咧？有冇咧？系全部都系，有冇咧？啊，我未见到有，系咪？可能将来会有啦，我唔知啊。但系呢一刻都冇。咁可能你话，诶、哎，佢一个小说里头有一啲咧系写一啲嘅客家语或者系台语专用嘅字，咁可能会有，但系佢会唔会成本书用呢啲咁嘅字去写呢？我未见到有 ，OK。但系你话佢会唔会用其他嘅口述形式去做呢？有流行曲啦、电视剧啦、吓、啊、日常嘅交谈啊，总之系用口述嘅形式嚟到去推广、传播同埋保存嘅。我未听过话佢哋用咧，用文字嘅形式咧。去系写小说啊，我未听过吓、啊，可能我孤陋寡闻啦、啊、吓、啊，可能有都唔定啊。不过就如果就算有啊，咁佢都系做唔到一个所谓推广嘅功能咯，因为屌你香港冇得卖嘅，香港冇得卖啦，至少系咪？可能有都我哋都唔知啦。咁你咪已经变相系做唔到推广嗰样嘢，即系你就永远都围内嗰班友去睇，咁就唔好话推广话保存啊，你做唔到啦。你如果系全篇嘅。小说或者文章都是粤语入文，咁当然可能依家佢会好好卖啦，但你卖嚟卖去都得香港人买啫嘛，你都唔会有其他人。如果你系非粤语嘅人口睇一部咁样所谓粤语入文嘅文章咧，佢睇两睇就唔会睇噶啦，因为你嗰啲嗱，除非你又写到好似白话文咁啦，咁嗰啲冇意思啦，即系等于系粤语版嘅维基百科就冇意思嘅嗰啲，我唔觉得嗰啲系粤语入文嘅，因为揾笨柒嘅啫，吓、啊。即系等于嗱，依家好简单啦，举个例子啊，去香港电台嗰度最简单啊，攞篇新闻出嚟睇啊，系嘛？即系点样为粤语入文？嗱，求其抄一篇啊！嗱，海地总统明喜访台，蔡英文将以军礼欢迎。咁你如果粤语入文嗰啲友，即系依家所谓提倡紧粤语入文嗰啲友，会点写咧？嗱，在台湾。外交部表示，海地总统莫伊之星期一起到台湾访问日，佢哋点咧？佢个在言咪变咗喺台湾咯。外交部表示，咁佢唔会改噶啦呢啲。海地总统莫伊之星期一起又唔改啦呢句。到台湾访问日又唔使改，咁你咪即系净系将个在字变咗做个喺字。咁呢啲都唔系粤语入文啦，啱唔啱啊？吓，即系呃人啦，系咪呢啲？系嘛？你将个在字变咗个喺字啫嘛？呢啲算系咩语入文？其他全部都系同白话文语体文一模一样嘅，嗰啲字系吓，咁咪变冇意思咯，系嘛？你将个在字变咗喺字啦，跟住台湾的外交部说，咁你点讲啊？如果有嗰啲人咪写台湾嘅外交部话，咁唔好意思啊。到访的除了海地总统夫妇，咁你点啊？到访嘅除咗海地总统夫妇咁啊，咁冇意思噶，咁样写出嚟，因为一个人啊，你一个本身系学习汉字嘅人，你睇到嗰个文本，你在你个脑里边就会谂到咩咧？就系噶啦嘛，已经系，因为嗰、那个你个脑部啊，你自然系会将你嗰、那个你眼所睇到个文本直接喺脑嗰度咧翻译咗出嚟，你个在咧。你个脑嗰度唔会喺度读个在字，你会喺台湾嘅，自然而然嘅呢样嘢系唔需要写出嚟。屌你咪当个白痴咩？个读者系咁点保存啫？保存系从来都系推广都系靠口述嘅形式。唔信你可以请教黄庭之先生，一个文章可以用三及底嘅形式嚟到写，即系所谓咧文言、白话同埋粤语吓、啊，即系我唔会叫粤语做方言啦吓。啊但你话通篇文章都系睇用呢个所谓粤语咧，嗱呢个但系你睇个三及底个形式，佢又唔系呢啲咁样将个在字变咗喺字、的字变咗嘅字噶， 佢将生活上边一啲嘅对白全句入咗个文章噶噃，唔系呢啲形式啊，大佬，呢啲形式系冇用噶。点样你根本上就系用白话文咧起草，然之后咧将嗰啲的料啊改翻肉嘅啊，咁又咪有咩作用啫？吓、啊，即系呢一个就睇下先，吴语文学吓，咁、啊、你依家哋见到依家有啲有乜要推广粤语文学，咁啊，即系恭喜你啦，你可以系去推广啦，系咪吓？但就只会系粤语嘅人会去睇咯，根本上系突破唔到出去噶吓。同、啊、埋如果系咁啊，不如就自己自创一套新嘅文字仲好啦。你既然你都系要系嘛？我哋咧要。我手写我口呢个本身已经系个迷信嚟噶啦，汉字几千年都唔系我手写我口噶啦。啊，自从啊统一文字之后啊，从来冇一个时段我手写我口噶，唔好意思啊。喂，以前啲人讲嘢啊，会唔会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咁讲啊？会唔会知乎者啊？唔会讲噶嘛，知乎者系写出嚟噶嘛。佢口述形式佢都唔会讲知乎者啊，除咗系博博斋嗰个先生响树教书之外，系咪？一般的老百姓讲说话，农民讲说话，吓、啊、会唔会知乎者呀？咁样读出嚟唔会噶嘛？会唔会子曰咁样唔会噶嘛？吓、啊、咁多千年都唔系我手写我口嘅，咁个白话文五四运动嗰阵时提倡要我手写我口都唔系都错啦。喂，一句说话啫嘛。喂，你话我问阿兴皇臣，喂兴皇臣你喺度做紧咩呀？做紧咩呀？喂，学校先生点教你啊？学校先生就会教你在做什么嘛？你在做什么？喂，你都唔会咁讲啦，讲唔好啦，你加下，你加下啦，你喂加下啦，你唔会个，你都唔会话诶，你在做什么啦？你唔会咁讲嘛？机械人咩？啱唔啱啊？点会我手写我口？佢亦都唔会教你在干口字边做个写，你都唔会咁，你都唔会咁样教，你个先生都唔会咁样教佢噶。白话文咧，我个角度睇咧，就是、根本上系一个现代版嘅文言文啫嘛。佢哋嗰啲人北方人讲嘢都唔会即系跟住个白话文咁样照读咁样讲嘅，那个口语系大佬啊，即系咁多千年以嚟都唔系我手写我口嘅汉字，不嬲都唔系以咁样一个形式嚟到去存在。你话除咗哦唔系喎。我写舞台剧，我写呢一个广播剧，我写电视剧，我写电影剧本，咁当然你要将嗰啲嘅字系写得好清晰啦，系咪？咁你唔系我一般写文章使乜咁样写啫，系嘛？即系呢个我嗰个睇法咯，吓、啊。咁啊，所以咧，嗱、啊、有益友讲啦 ，Sydney 咧就话何淡如有用过粤语写对联，吓、啊。对联呢就冇所谓㗎，因为对联呢就写俾吓，即係你贴喺你屋企个门口㗎，或者贴喺村口，或者係贴喺祠堂门口，或者贴喺边都好啦吓、啊、就係俾村民睇，或者俾你啲家人睇吓、啊、就唔呢、这个唔係一个你唔係发布俾全球嘅华人睇呢个对联係吓。啊即系咁啦，系嘛？用粤语写对联，咁嗰阵时屈大军都有好多啦，用粤语写诗添，系咪？即系，但系你话要佢哋嗰种咧，嗱呢，即系你呢个都系，写诗啊，写对联啊，甚至乎啊吓，佢话呢啲写小说啊，写乜啊，因为你知嗰啲依家好多嗰啲小说都系以对白形式去进行啦、啊、吓。咁呢啲都系文学上边嘅一个创造啦，我可以当系学院都试过出一期嘅，不过即系学出完一期之后就收皮啫嘛，即系用粤语啊，全篇全本书用粤语去写一期就收档。好啦，依有啲人话用公即系写公文写声明又用粤语，但系你嗰啲粤语就我头先讲嗰只，哇吓、啊、在字变咗喺字，你有咩作用啫？咁样系吓、啊、有咩作用啊？咁就可以推广到粤语咩？ 即系呃自己啫嘛。呢啲系你粤语靠多讲嘅，同埋你好多嗰啲以前嘅用语，你可以拎翻出嚟抄翻出嚟咧，嗰啲叫爬分吓。一阵又我匪语啦，爬分系嘛？粤语冇呢个爬分呢个字啊，粤语就搞屎棍。咁啊，你咪去嗰度。以前嗰啲喂，呢啲贵，唔系呢啲就已经系贵宝啦，粤语嘅资产啦，呢直头系文化遗产啊嘛，去嗰度炒一堆出嚟用咯，咁中意写嗰啲人系嘛，唔好讲写啊，好似我哋咁样喺个台嗰度多讲都好啊，你够巴闭，你个影响力够劲，即系等于闹哨啫嘛。喂，阿郭博士如果咪那些年嗰度成日用啊，我哋已经遗忘咗啦，将闹哨呢两个字，郭博士经常用噶，你留意一下。你听唔系净系听个内容，你听埋佢用字啊！依家已经好少人用啦，日常后生仔、靓仔倾偈，仲边有讲闹哨啫？系咪先？冇人用啦，已经呢个字系。但系郭博士仲用、啊，咁你又要哎，我捍卫粤语多讲呢个字咯，系嘛？唔系多写、啊，写系冇用嘅、啊，吓、啊，写系冇用嘅。咁啊，睇下啲益友嘅意见啦，话够钟睇波咧就系、是、搭狗就够钟啦吓。嗱、啊，阿黄斗叔就话阿伦文最用粤语写诗，咁啊呢啲系写诗咧就已经系好悠久啊吓，即系用粤语啊去写诗啊，写啲文学嘅嘢啊吓。咁、啊、你话有啲人依家中意攞嚟写小说，得、啊、写小说啦，系咪？写小说你又即系，但系你如果真系用粤语入文咧？入公民咧，我好有保留咯。写声明啊，好有保留。粤语攞嚟做文艺创作，咁你咪尝试下咯，系嘛？但系就唔好，你就唔好即系呃自己，就先喺个脑里边咧。嗱，呢样嘢好紧要嘅。你要粤语入文咧，你就要我手写我口咯，真系要。就唔好喺个脑里边先系构想咗一种用白话文或者语体文作为一个基础嘅文字。然之后先至将佢转翻做呢个粤语咧，你呢个粤语文学嗰个水准咧，一定系好曳嘅，好曳嘅，可以话俾你听系。你要喺个脑里边，你就要用一啲粤语嘅词汇，你一定要用粤语嘅词汇啊！你唔可以用翻白话文嗰啲词汇噶，屌！因为你成篇文净系得个改个的字啊，改个他字啊，有鬼用咩？改个在字有鬼用咩？系咪先？即系我唔知啲又知唔知我讲咩啦吓？咁啊，笑人哋嗱，舐啡系啦，嗱 ，Rebecca 讲啱啊，舐啡，哇！呢回有着衫咁舐啡嘅，系嘛？唔涉衫喎，咪话你冇涉衫喎，你即系咁舐啡嘅，喂，舐啡都冇人用啦，依家已经少好多啦，系嘛？咁你点写啊？你不整齐啫嘛，即系等于如果你要写个书面语，系嘛？咁你如果不整齐啊，屌你老味！如果你有啲嗰啲所谓粤语入文嗰啲友，你会将佢点样去转咧？佢就会将个不字转做唔字啫嘛，就唔整齐嘛，佢唔会谂去舐啡呢个字啊嘛，屌你！咁你就变咗你个粤语入文系废嘅咯，系废噶啦！你见到不整齐，俾你翻译啊！依家十个人啊，有几多个人可以译翻做舐啡先？译唔到唔好写，因为根本都写唔到。你口讲啊，你都系有好多词汇啊，已经系消失咗啊。好啦，吓、啊，跟住咧就污糟糟糟污，系咁呢个都经常会用到嘅，污糟又吓，污糟邋遢啊，污里单刀啊，好多都已经，即系呢啲你话要写出嚟，冇问题嘅，我觉得都冇问题。但你真系唔好用嗰个白，首先你喺个脑嗰度谂嘢，你唔好用白话文或者语体文谂咗出嚟，你先至就走去译翻出嚟，唔得嘅啊！但系我哋咁多年以嚟读汉字嗰个教育，都系教你写白话文啊嘛，教你写语体文啊嘛，系嘛？阿梁仲仁就话笑人哋番薯屎味屙青咧，就即系笑人哋嗰啲乡音咧。即系醒之后咧，都仲系保留咗农村嗰啲嘅口音啊！即系话你番薯屎都未安清咧，即系啲乡下中意食番薯噶，以前穷系咪？即系话你啱啱出嚟 省城冇耐啦，啊，就翻薯屎未屙清啦。即系你话你出咗省冇几多日啊，系。嗱，啊，斋主都话啦，呢啲就叫的妈咧了派吓，即系将呢啲，我相信佢意思即系话，将某一啲嘅词系嘛改咗做，即系所谓嘅粤语，就即系当咗粤语入文，唔系咁样嘅，大佬系嘛？唉，嗱，呢个简体字嘅陈浩天，嗱，相信唔系民族党嗰个啦吓，佢话漏爆啊。是啊，即是他的意思即是慢吞吞，是。流爆了嘛，就是是吗，啊，有个 long y hole 就说又在那玩什么 full fit, 啊 ,full fit, 啊，有这个字的。乌里马茶都有这个字的，是吗，就不需要强求啊写什么粤语的政治出来咯，这个又是多余的。啊，你不要拿个粤语来标，你不要拿汉字标音的嘛。汉字本身是不是用来标一汉字表意的，大佬。Rebecca 说邓寄陈新马仔年代的时装的粤语产品学到这些好，即是这一类的粤语。那我去学一下咯，叫他们学一下才写啦。是吧，就不要乱这么写啦。不要这么生硬地去将那个文本就所谓翻译了去粤语就算数，那个不是真正粤语。Rock 呢就撩楞吓，撩楞啊，花神啦，系咪啊 ？Kenneth Chan 就话家长咧响学校讲古仔嘅时候咧，要多用呢啲词语。呢个家长你本身都要识得多啲呢啲嘅词汇，丰富啲先得，唔系就好似长毛咁样，周皮啦、含卵啦咁样都唔掂噶。即系嗰个词汇嘅丰富性，因为粤语咧本身就已经系多变而丰富嘅吓，响词汇方面。无论佢喂好多都系啦，无论量词啊，系咩？因为咧粤语啊，佢本身真系唔系靠嗰个写出嚟嚟到去传播或者系令到佢可以系推广噶嘛？喂，系真系靠我哋嘅所谓眼耳鼻舌身意去构造出嚟嘅粤语，真系噶，系嘛？你听觉系嘛？你听到嗰啲乜嘢声音吓？啊已经好多啦，系嘛？用嗰啲嘅词语点样形容系嘛？视觉系嘛？睇样嘢黄冚冚啊乜嘢？喂，呢啲已经系粤语啦，系嘛？乜靠写出嚟你先知嘅咩？唔系靠写出嚟噶嘛，系靠嗰个口述形式。哦，你听到哦，原来黄色可以咁样嚟到去形容噶，咁你咪记喐个脑嗰度咧，就唔系靠写出嚟嘅。唔使写出嚟，唔使写出嚟嘅呢啲系冇得写出嚟嘅，写咩出嚟啫？系有得写出嚟，但一定唔系靠写出嚟嚟去传播噶嘛？你写出嚟嘅时候，你点样传播？你有标埋嗰个音标出嚟先得。咁先黄冚冚，我当你写个字出嚟冇用，有啲人唔识睇个字咁点啊？你要标埋出嚟先得，点传播啊？如果唔系啊？牙渣唔使识写噶 ，Edward 有 Edward 就话，即系要有啲人就追求粤语嗰种所谓嘅政治，其实多余。喂，粤语长期以嚟好多字咧，都系有音无字，嗰、那个字就算咧，你夹硬俾只字佢咧，都系喺一啲生僻字啊，吓、啊、或者创造一个新嘅字咧，汉字啊出嚟咧，标嗰个粤音嘅，咁变咗多余呢样嘢系。多余嘅直头系，因为粤语本身系用口述形式嚟到去传播噶嘛，你写出嚟要夹硬，你夹硬创造一个字去写出嚟啫嘛，啱唔啱啊？吓，冇咩冇咩作用，所以大家咧唔需要追求所谓粤语嘅政治，而系只需要咩咧？就系、是、你写出嚟嗰只字，睇个人名就得啦，吓、啊。因为粤语本身就冇一个所谓嘅权威嘅一个机构或者人士去出嚟话俾你听边一只字或者政治边，因为咧写咗出嚟嗰只字系喺社会上边广泛流传，嗰、那个就已经约定俗成嘅一个字啦。即系比如话，即系等于有啲人啫嘛，比如话口字边做个的字，即系我哋大家都理解嗰个系个啲嘢啦，系咪吓或者啲啦吓，即系都系个字啦，大家明啦。 咁啊唔係，有啲人啊，比如话咩似文化堂嗰啲啊，阿曾卓文啊嗰啲，就係要有一个小字下边呢，又做个工厂个厂嘅简体字呢，就将佢调转啊，就要嗰个啲，嗰个先叫啲。佢就话经过所谓嘅即係有考据啦，其实嗰个考据都係佢话根据嗰个古音，嗰个古音都变咗㗎嘛，係会。咁你又话嗰个係喂，嗰个係到底你话嗰个係到底你嗰个考据係有几严谨先，第一。第二，喺社会上边有冇广泛嘅共识先？而当社会上边广泛都认同咗口字边做个的字系个 D 字嘅时候，有冇必要将佢又转做你认为嗰个正字先？呢个就个问题啦。喂，即系等于何文会攞本《广韵》出嚟同你讲，喂，时间咧就唔系读时间，系读时间，强奸嘅奸，时间先啱。但时间大家已经约定俗成咗，即系等于阿青黄诊讲银行，银行已经约定俗成咗，读个行字啦嘛。你可以读银行，你无敌神区可以读银行，但你不能够话人哋读银行系错嘅。你可以自己择善固执，你何文会即系等于何文会，你可以自己择善固执话，哎呢个系时间，但你不能够咧向全香港人推广。啊！而家强迫所有人去认同你时间先系正音，即系等于呢个咩 D 啫嘛？你口字边就个的，呢个必然你唔能够话呢个字系错嘅，因为大家都已经认同咗同埋接受咗呢个字啊，你不能够就话诶，我呢个先系啱嘅咁样，你可以自己用，你唔好逼人用啊！好啦，咁啊，即系开波咯，咁啊，好多益友都要睇波啦，系嘛？我都差唔多啦，收工啦，系嘛？啊，差唔多啦，系嘛？ 差唔多定收工啦？ 差唔多收工咯，系嘛？啊，嗱，阿 Rebecca 都讲啱嘅，佢好多粤语咧唔会写出嚟，亦都唔识写，又唔需要写嘅，粤语不嬲都唔系写噶啦，大佬吓。 班仔黄金及啊，红当当呢啲咁写。 你系唔使写噶嘛？你要好似我哋咁多讲啊嘛？你叫我哋都好多噶啦，讲得都算系唔曳噶，即系讲唔曳都应咩啦？喂，你话呢条送煮得好曳喎，依家都冇人会咁讲啦。你啲送煮得好差喎，好难食噶，因为好曳，点会好曳啫？系嘛？好曳喎，又唔系讲紧话呢个细蚊仔好曳喎。你通常话呢个细蚊仔好恩皮喎，系嘛？ 恩皮 你恩皮仔嚟喎，咁咪冇人讲啦呢啲已经。咁你写小说有冇用恩皮啊？定系写顽皮啊？定系写咩字啊，大佬？屌你，如果你写唔捻到呢啲嘅，冇捻写啦。即系我个睇法系咁咯。你当我串又好咩好啦？咩粤语入文喎、啊？粤语入文你唔将啲最地道嘅粤语写入去？屌，咁不如唔好写啦，啱唔啱啊？你其实即系将个白话文嘅变体。啊！又扮粤语入文，系嘛？扮嘅嗰啲系边系真嘅啫？即系等于有啲人话，我都欲罢不能，我又讲埋先。即系有啲人话，有啲普通话，比如话嗰啲词语先至会用嘅。即系普通话，你喂你谂谂到，突然之间你叫我谂又即系噏到 咩普通话词语先？ 即系有啲词语你用 语定词语啊？ 有啲普通话嘅用字。就变咗用粤语咧读出嚟，就其实本身粤语系冇嗰个字嘅，好多噶。有一个 H401 系揾个一扎小学鸡去咩嘅录嘅，记唔记得啊？ 记得啦，即系普通话先有嗰啲词。 啊，普通话先有啲词，你用粤语讲出嚟，咁嗰啲咧就已经唔系粤语啦。跟住佢哋咁讲啊嘛。咁你本身嗰啲白话文语体文思会用嗰啲字嘅口语都唔会讲嘅，咁你就更加知你嗰啲都唔系粤语啦。即系你明唔明我的意思啊？你粤语就系屌你要好捻地道嗰啲噶嘛。如果唔系你写出嚟，咁你有咩特色啫？如果你写出嚟嗰啲系同白话文九成都系差唔多嘅，净系改咗得咁多字嘅，吓、啊、想唔到啊吓！写出嚟分分钟唔识睇咪系咯，喂，听日赛马贴士，唉，系都未讲嘅，走剩四百几亿有啊，即系听日睇下，嗱睇下就吓，因为要好温阵啊，依家，你知唔知啊？因为咧， 唉， 林安生又笑你，跟住 林安生又林安速啊，就话我诶呢啲 tips 唔准乜嘢，唔准都有粤语啊，费教 包型咩，包生仔咩？ 唔系佢嗰啲都唔系粤语嚟噶，大佬，唉，快教精佢啊！好多词，好多词，好多词语噶。安生哥仔， 你几俾面我冇叫畜生哥仔， 畜生哥仔好多词语啊，学下先啦。啊，我就系嗰两只啊，九场二号精选风暴同埋十一场嘅十三号志同道合。不过咧有隐忧，志同道合就升班。吓咁啊！对咗啲对手咧就唔同系嘛，又有大藤王啊嗰啲，即系都系有一定级数嘅。咁啊，大家小心啲，因为佢赢咧都赢三班。咁但系赢嗰只嘅美丽宝贝咧就系、是、有级数嘅。咁大家就即系考虑下啦，有翻啲赔率先至参与啦。咁至于第九场，第九场咧精选风暴咧，佢就依然喺三班啊。咁但係呢，大家就留意，因为佢咩重咗十几磅，咁我真係睇下佢到底呢个考验啊，骑师一样㗎啦，啊都係阿莫雷拉㗎啦，咁到底係、可唔可以一下子上次一六今次一三二，咁大家睇下啦，係咪即係今次我都唔敢话大注劈落去啦，呢一次就上次志同道合有夠膽。今次我都学阿张福元话斋，勉强提供咧呢两只系吓。 张福元 吓，使唔使被潘顿啊？潘顿就我觉得，其实上次都唔使避佢嘅屌，其实即系点讲咧？嗱，唔好讲话嗰次礼拜日嗰次都唔使避佢嘅，点知我买嗰场佢唔出啫嘛吓，即系我俾嗰场佢唔出啫嘛。都四 win 噶，嗰次佢都定三 win 噶，吓、上星期都系九场二啊，希望今次得啦，吓、真系好惨啊，好惨啊！嗱、啊，阿梁仲仁嗱讲呢个啱啦，佢举个例子，啊几耐一趟车啊咁样，咁你一趟车，咁你点啊？你会诶呢、這个匪夷咁样，或者呢个系咪一趟车？到底以前喺？咁你要考据一下先得喎，到底以前系唔系讲一趟车呢？系嘛？定系讲一班车呢？即系可能系会讲一趟车嚟，我冇研究啊，我唔敢去判断吓。咁唔好一下子就话，哎呢个蜚语嚟嘅咁样。喂，可能以前真系讲一趟车，可能系人力车嘅年代，你又要即系去考据一下先得，系咪先啊？睇下以前啲报纸啊，《华字日报》系嘛，有冇一趟车呢一个嘅？依家其实入晒电脑有得睇嘅，上网查下有噶啦，去康文署嗰网，可能系有呢个用法噶，吓就系咁啦。喂，有个喂有个喂，我真系想问咧，呢个咧 Dave 咧，喂阿兴旺，请你快啲睇下留言版嗰度咧。喂，有一个人咧，佢系我啲益友嚟嘅，成日去啊。即系去偷我哋片嗰个咩啊？黄杨达正规公啊，嗰、那个正规公黄杨达嗰个 YouTube 嗰度留言嗰个咧，嗱呢个 Dave 咧，哇佢又成日打好多，嗱佢打 block letters 嘅，佢个英文系吓、啊，但系佢打好长喎，你有冇印象啊？对于呢个人系，喂，其实我想知个咩人，或者佢系咪住喺香港，定系佢唔打中文咧？其实系，因为佢系打好长篇嘅英文，打几百字喎，次次都喺我哋个留言嗰度。即系 comment， 我哋嗰次做得好啊，唔好啊，或者点嘅、啊，佢打几百字喎、啊，佢系啊， 唔知喎。 系嗱，呢个央青窿就话佢几多路巴士嗱，几多路，几多路咧？啲广州啊，就用得最多啦，几多路？佢唔会讲几多号嘅、啊，佢讲几多路嘅、啊，即系几多路啊？五十路啊！真系有五十路啊，唔系讲嘅五十路，唔系讲紧嗰个女优系五十岁啊，系五十号巴士啊，系有呢个用法嘅，呢个广州嘅用法。咁但系呢个嘅用法啊，吓、啊、到底咁你哋睇佢点样界定啊？到底呢个嘅五十路系喺推普之后先有啊， 定系喺广州嗰啲巴士系火柴盒嘅年代已经有啦？呢、這个就要睇啦，要考据、哦，不能够好似陈云根咁自己未见过或者自己冇少用啊，就判断咗呢个系匪语。咁可能呢个路即系以广州以路去代替号码个号，即系佢嗰个巴士用道路个路嘅。OK。咁你要睇下，第一佢四九年之前系咪咁样用啦？因为即系解放之前有巴士噶啦嘛，其实吓，咁要呢个要考据嘅，事实上系不能够妄下判断吓。咁咧就有一亿又话八路军，咁八路军吓系咪讲紧呢个路？原来就系即系借用咗去。巴士路线嗰个路呢，咁我就唔知道、啊、又冇研究过呢、這个、啊、就有人话我五十路声优系错嘅，屌你，就系呢啲乱噏。咁Ivan 就话台湾嘅巴士路线就照样系写几多号几多号嗱，咁、啊、呢、這个就要即系睇下系咪解放之后吓，或、啊、者中共建政之后啦，系你之后呢啲系好讨厌嘅。陶杰话斋嘅政治正确嘅，即系好麻烦咯，我觉得系。 你慢慢啲讲清楚。 吓、啊，哎，唔系，唔好讲，唔好用解放，我哋要用中共见证，系用啊用啊用啊。 解放问题， 解放佢变咗，即系等于你系喺即系变咗系支持中共啊嘛，佢当咗你。嗱、啊，阿 Rebecca 嗰个啱啦，佢话佢呢个真系犀利喎，呢、這个阿靓女成日去好多嘅粤语嗰啲。旧时嘅你用，只不过冇相干咁样，我哋依家唔会用冇相干啦，系咪啊？因为唔会咁用嘅，啲后生仔唔用啊嘛，因为啲后生仔唔用啊，久而久之唔用咧，呢个字咧就变咗一个咧，即系死火山嘅啦，吓、啊、死咗噶啦，呢、這个字已经系，如果即系长期冇人用就，你知唔知？所以我哋如果我哋依一个人即系捍卫，如果你抄翻啲字出嚟，也有本事嘅，使到呢个社会重新去复兴翻你嗰个字。嗰、那个词语或者啊，咁啊，所以就系唔好乱咁写咯，乱写又我哋当系粤语咯吓。梳干咧吓，咁都系粤语啦，呢个系系嘛？咩粤语复兴会啊？噏乜嘢？复康会啊？ 即系复兴会真系好敏感。 嗱，公车咧，啲人又话系乜嘢？即系呢一个 匪语。 匪语喂，系咪匪语？ 人哋叫公交噶。 吓、啊，公车真系匪语、啊。 主要我嗰时我喺大陆嗰啲人叫公交噶嘛。 咩交？ 公交。 唉，真系，唔系你唔觉得佢哋好多乱噏咁样，乜嘢都系匪语，有啲本砌粤语嘅都系 陈文根咯、 啊，系匪语嚟。 同埋呢个汪洋达咧，最贱就系佢自己系会，即系佢知道呢个字系匪语咧，佢会照用，即系咩绿茶婊佢都中意用噶嘛，又讲话佢话呢个系匪语咁。 呢啲咪直头系匪语啦，咁佢又用 呢啲系贱啊嘛，唔俾人讲自己讲。 咁点解咩啫？系咪先？ 咩啊？咩唔系？ 即系佢点解会夹硬话嗰个字啊？佢话唔好叫人唔好用匪语，佢自己又用啊。同埋 贱咯。 公车咧，嗱，公车我查到原来咧，公车上书咧个工具，唉，真系 嗰、那个另一个一个嚟，嗰、那个咩啊？ 即系嗰、那个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嗰个啊？ 嗰、那个系啊，嗰、那个康梁嗰个啊，唉，真系。那个工具其实即系讲紧公，即系公家嗰啲马车啊，咁即系呢个已经系好耐历史噶啦，系嘛？工具、哦、后屘变咗公车啊，咁点会系呢个系呢、這个系当系匪语啊？屌你老母，百鸠几年历史都匪语啊！当然佢嗰个就系马车啦， 咁后嚟当然系变咗一架巴士啦。咁嗰架都系公车啫嘛，啱唔啱啊？点会系蜚语啫？咁样公车 系咪？ 乜叉都系蜚语，最多呢个系你可以当系一个文言，不能够界定为蜚语噶，大佬。黐孖筋嘅唔识嘢系嘛？ 咪嗰阵时第一次同你同陈文根讨论佢咪派咁嘅曾卓文喺度同你拗啊，喺度 闹我嘛，即系话我唔识嘢，我点会唔识？ 讲咗两点几嘅咩？ 嗰两点几，跟住我三点几钟打电话俾你啊嘛。啊！ 佢嗰阵时官方 account 叫咩名唔记得咗？ 吓、啊！喂，有个益友咧 ，Walter 话嗰、那个 Dave 有乌大龟之风啊，即系点解啊？咩叫乌大龟啊？唔识喎，呢个系啊，公车就绝对唔系咩噶。嗱，有啲话好双语咁啊，冇人用啦，好双语啊，已经即系呢个人好好双语嘅啊，冇人用啦。 另一个用法咪有咯 吓， 会有另一个用法咯。 咩样嘅用法啊？ 好双语。 你讲我收姑啊？ 你清楚啲。 嗱，益友话，喂，益友话你都冇解嘅，冇解都冇人用啦，系嘛？喂，咁你嗰啲人咁中意写小说，你会唔会中意喺里边嗰度写嘅？你都冇解嘅咁样啊？佢话唔会啦，屌你咩？佢就当咗你呢个系屌粤语残片咩？佢又唔会咁样用嘛？咁唔会咁用，你点样粤语入文？呢啲就系我哋粤语文化嘅瑰宝嚟噶嘛？讲咗几十年都系讲，你都冇解嘅。咁你而家你又唔用，你话呢啲粤语，咁你点讲啊？你讲到好似白话咁样嘅对白都系，你睇下依家嗰啲所谓粤语入文嗰啲好多都系，唉，写到都唔够地道嘅，唉，真系好双语啊！有益友话，佢话唔好讲呢个问题太敏感，咁唔会噶，有乜敏感啫？唔会敏感啊呢、這个吓。佢、啊、几有个阿吴业康问我哋几时做一次有声书、啊，我哋迟啲睇下啦，系嘛？喂，即系等于我哋啫嘛。喂，就算我哋将受孤嗰本嘢啊，用声音形式演绎出嚟啊，喂，咁啊已经系做咗一个很好好嘅传播啦，系咪啊？不嬲都系要用口述形式先至传播到嘅。一个僆仔好简单啫嘛，佢长期都唔讲嘅，唔用粤语去。首先佢已经系好抗拒讲粤语，佢可能识听，但佢唔讲，咁啊已经有危机啦。你写出嚟俾佢，佢可能都识睇，但系冇用噶。佢只要佢唔讲，跟住佢去拍拖，佢又同另一半，佢又唔讲。生个仔出嚟又唔讲，你嗰语言就死噶啦，会你一定系靠多讲，咁靠写咩啫？写印书嗰赚钱啫嘛，写咩啫？写同埋啊，我都讲咗啦，粤语啊有咁多年以嚟都系文盲多过识字人嘅，写咩啫？粤语系靠写出嚟先可以推广噶嘛，粤语不嬲都系靠我哋嗰个眼耳鼻舌身意咁多种唔同嘅感觉触觉之下。嚟到去丰富我哋词汇噶嘛，同埋我哋不嬲都系咪啊？即系一段时间就海禁啊，冇得好讲啊！喂，不嬲都系同外界接触嘅一个所谓南大门嚟噶嘛，所以接触到嘅一定系最快、最新、最先进嘅，所以个词汇亦都系最丰富嘅。咁点会话要靠写出嚟，要写出嚟先得啊？死啦，啱唔啱啊？就最后几分钟啦，依家已经系。又话唔地除都冇人用啦，已经系啊！几嗱 ？S K 汤话二三十年前台湾嘅公车都用几多路嘅，咁可能就即系呢啲要抄翻资料，可能以前真系用几多路嘅吓、啊，就唔好揦埋都蜚语、黄语啊，公交咧，公交就系、是。即近期一啲啦，真系公车咧、公居咧就百几年啦，已经吓，唔好乱噏啦，叫嗰啲友唔系嘅。有阵时你上嗰啲拉灯啊、咩高灯啊，喂，讲嗰啲字啊，嗰啲人稍微唔识咧，就话系即系判断咗系蜚语。你当你指证人哋嗰只字系蜚语啊、咩语嘅时候咧，你就唔该， 系啦，喂，同埋你要贴出啲证据出嚟证明呢个字咧系冇嘅。你或者你自己去查下查下先啦，嗰啲有咁啊，揦埋喺度闹人，啲闹错人嘅，跟住唔认数，好笑啊！ 我系曾卓文啊， 大把啦，喺个网度闹完人话呢个系诶指控人哋用蜚语，跟住原来自己摆咗乌龙嘅啊！大把啦，闹错人又跟住又唔认数啦吓。咁我哋就睇下啦，有冇啲好好嘅即系粤语嘅文学推咗出嚟啦？暂时我未见到有啊，唉，真系咁啊，好难写噶，大佬点写啫？系嘛？要靠写出嚟喎！你即系写咩？你写广播剧本啊？写出嚟啊？你当自己做十八楼师座咩？啊？即希望就是就嗰啲咁样嘅所谓大学咧，写声明咧就都唔好用咁多嗰啲所谓假嘅粤语嘅，因为佢好似系一种咩形式咧？我同有位益友都倾偈都有讲过咧，就系即佢提出嚟就系、是、你好似嗰啲咁嘅差佬咧，又系差管落口供嗰啲口供纸咁咯，喂佢都会写埋你嗰个粤语嘅字出嚟噶，吓。即系如果你有落过口供就知噶啦，唔知兴旺诊有冇咁嘅经验啦吓。 你有冇啊？ 梗系有啦，我俾人哋话要斩我嘛，要落去口落口供咯。 嗰个咩朱国华？ 系朱国华话要斩我嘛，嗰、那个。思 想啊，最花心爱嘛嘅。 嗰阵时话要，哎，我要斩死仇思达咁样，我咪即系走去备案咯。即系 呢啲又唔拉喎，即系好多犯罪犯都唔拉 嘅。系唔拉噶，咁所以。咁我就嗰阵时落口，咁啊佢都系照将你嗰啲口语啊，都会写埋出嚟，吓、啊、就系咁啊。咁你唔会话佢好有文化啊嘛，大佬。咁嗰度粤语入文啦，系咪啊？嗰就系粤语入文，嗰就照写啊嘛，吓、啊、佢照写吓，将、啊、你嗰、那个诶、口述嘅形式去笔录出嚟，照写嘅系，系嘛？那個咁你話嗰個係咪粵語入文啊？那個都絕對係添啦，那個跟你口述個形式去寫喎，你噏乜佢寫乜喎嚇？咁啊，之後睇下你話呢一個嘅粵語入文對於推廣同埋咩啊？呢一個宣傳粵語咧，我覺得冇乜幫助啊！我睇法就係。如果唔讲咧，佢就会死。要多讲，尤其同啲僆仔多讲。佢用普通话，佢尤其啲小学生嗰啲肥仔啊，系戴镜嗰啲肥仔啊，我咁中意讲普通话噶喎，系吓。 你咪歧视戴眼镜肥仔？ 唔系，即系好似林安生咁样，即系好似林安生嗰啲咁嘅样。不过肯定系嗱，嗰啲咁嘅肥仔，即系等于咧嗰个精装难兄难弟咧。即系个电影扮阿王晶细个嗰种肥仔啊！你知唔知我讲边个？ 王晶啊！ 即系俾阿黄子华搣佢面珠嗰个啊！啊，嗰啲好中意讲普通话噶喎！啊， 点解？ 咁你要多啲同佢讲粤语啊！唔系写俾佢睇啊嘛，大佬，写俾佢唔会睇噶，唉，真系。 你讲乜都好啦，今日就再加多句支持粤语就请播今次粤语时报。 唉，我哋又唔使嘅，唔需要系嘛？多鸡鱼 咁用翻做你嘅第一语言得咯。 系啦，就要用第一语言啊！多讲多讲啊！最紧要写乜鬼啊，大佬写出嚟嘅，同埋你嗰啲字，你边个系边个揾一个？权威嘅人士出嚟话统筹啊，边一个系嗰个字啊？吓、啊，点样标音啊？你好多字要写翻晒出嚟咁样。喂，广州话词典写嗰啲咧，都系嗰个作者。